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各位，又嚟系真系好奇怪嘅，即系我都唔明咧。有啲即系首先讲有啲好唔明嘅嘢先，即系首先欢迎大家勾水吹啦。咁又是 Nicolau 啦，你个个礼拜你都喺度喎。你系咪好似我哋屋企人同埋我咁咧？即系星期一点解有狗吹咧？我讲过七万几次噶啦。咁咧点解叫突然咧？系咪因为你见唔到吹鸡文咧？咁可能你觉得突然啦。咁啊。多謝你喺度搞氣氛啦。咁另外咧，呢、這個 mother 咧135咧，咁咧你就好懷念怒火啦。咁啊，正如我講過啦，因為錄怒火咧係都幾嘥時間去做 research 噶，同埋錄嘅時候，因為有一個好適合嘅環境啦，就唔可以一路做緊嘢或者。錄完又繼續做，又或者做下嘢之後錄，都對我嚟講係即係唔係好 work 嘅。咁咧，所以譬如上嗰幾次怒火咁咧，即係有一個現場嘅氣氛咧，逼到我一定要唔可以 retake， 唔可以講咗唔算數再錄過底下咧，咁我會相對做得好啲嘅。即係可能你未必覺，但係 at least 咧，我做緊嘅時候嘅感覺咧就係、是。俾人拱咗上 online， 即係好似一個 live 嘅性質咁樣咧，就會順利啲嘅。如果唔係咧，有排剪啊，真係。如果之後又俾我剪嘅話，咁所以咧就具體啲嚟講咧，就係、是、未有即係未啱時候做怒火探歌咯。咁就係咁啦。歌我就揀咗好多好多首噶啦，咁咧就夠做兩集噶啦。咁但係我唔係淨係播一首歌俾你聽就算數噶嘛。咁所以。得，咁所以咧就系咁啦。哎呀，又跌咗嘢添。咁同埋大家听到把声咧，可能有啲出入。咁于是乎咧，所以支麦要摆到好近至得。原因就系、是、有个好重大嘅情况，为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唔好话报告啦，我又唔系啲咩人。咁啊，最主要咧，喺一阵先讲啦，因为咧，而家都系得嗰卅人入咗嚟咧，真系江湖规矩要50个啊嘛，系咪？咁虽然我把声咁细咧，但系同埋有少少鼻音咧，所以咧我要怼到好近讲咧，我悭翻啲力，使唔使大翻格咧？但系应该都唔使，因为咁近嚟讲，我见到个麦都饱饱地，可能细一格会仲好。咁会唔会好啲呢？可能会啦。OK。咁同埋今日有啲，如果有啲朋友有我 Facebook 嗰个 account 嘅话呢，你会见到安静呢今日呢就 post 咗 tag 咗喺佢个嗰幅相嗰度。咁唔知道有冇人识安静呢，或者有冇人听开佢嘅呢，又或者有冇人想知道边个安静呢，如果你唔知嘅话。咁你都可以吹下水咁啊，因为有时好多时有好多人咧嚟到就觉得唔知你吹乜啦走咗嘅，咁原因就系我讲嗰啲人咧，我唔系应该一厢情愿觉得你识噶嘛，系咪？咁我好想讲下佢，咁如果你又唔识嘅话，你可以问下，咁我具体啲由头开始讲佢一次，介绍翻出嚟，咁啊介绍翻一啲唔同兴趣俾大家听下都好嘅，因为讲嗰位安静咧就系另外一个主持嚟嘅，有冇人知？请举手。咁啊，揾你哋啲留言嚟读下先。今日都几单薄噶，即系正所谓上次有朋友，佢认为我系冇固定时间，咁飘忽，咁啊想稳定嘅收听率都难啦。咁我亦都系好了解，其实即系呢啲冇话题、冇主题嘅一啲所谓节目都几恶听嘅。尤其是有啲人咧，即系读书又唔听书咧，但系冇书读嘅时候，又好想听节目，好似听书咁嘅，就好中意人哋读啲书俾佢听嘅。咁即系如果呢班听众系大多数嘅话，就解释得到点解我长期都系即系人都系嗰班咯。咁因为咧识听嘅真系唔系咁多人咯，即系唔系话识听或者唔识听系叻唔叻啊？即系习唔习惯一个？你一厢情愿觉得系节目嘅，而又系有条水喺度， 斋吹又冇主题嘅都听得落嘅咁样啊。首先好多谢呢几廿人先。 Nicola Wing, Nicola Wing, 九吹大力水手789度 Ultramax 96度 Model 135度 老氹好耐冇做怒火。 系啊，冇错。 Hello, May. Hello, what is zero? Model 135 Nicola, 我唔系突然做咗几个星期一啊。 但系佢都喺度嘅问题。Hello, Leo Rasputin. Hello, Argo. Hello. Patricia W. 喂 ，Hello, Dallas. 咦，你唔系 Texas 嘅咩？ 点解唔系成日睇到你 FB？所以唔知你吹计。 哦 ，OK。 125，Hello 探长。 系。 Henry 012。 Hello Henry。 二月夜探长好。 喂 ，Henry 系咪我识嗰个嘅咧？ 网台无得直接 download。 哦哈。 Solomon on and high hi 探长 ，J J luncheon and high 探长。 Hello J J， thank you 你喎。 如果你出个主题，俾我哋选歌咁玩。 系。 上狂 hi everybody。Jackpack 125探长响21广告把声系咪你 ？Model 135入味 ，Ultramax 96 想 做期末 ，OK Mac 报道。 嗱，通常咧支麦怼到咁近咧，都衰声又好死噶啦，因为我个 level 系细啲啦，咁啊杂音少咗，把声又大咗，咁即系加埋呢两个元素咧，就真系好声咁解。咁所以用咪好恶用啊，都其实，同埋个环境要配合先得啦。Hello Susan， Susan Kong， Hi everybody， Jackpack 125， 哦，读咗啦 ，sorry， 二十一广告把声系咪你？ 系冇错， 135入味， 系 ，Ultramax 96三做 奇，喂 ，thank you。 Michael Mac 報道， 係 Mac 數96心理學達人， 安 靜， 冇錯。 Richard Shush 探長好，大家好，封鎖 Lemony 老探 Samuel Kwok 探長上嚟練心堂， 係 搞乜搞咗成八粒鐘， 八粒鐘可以搞啲乜咧？係好繼續啊，唔知道多唔多人咧？睇下先。 So Lemony 唔知安靜是誰？封鎖裏面今晚一撲之功，美蘭我知安靜是誰，不過好耐無聽佢節目了，佢繼續仲有做緊。Asim Michelle Hello 晚安探長，順暢又係星期一 ，Rose 是 Hello。係，咦有人問我一啲問題咧，又令到我想講啲是非嘢，又唔係是非嚟嘅，講下近況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呢度啲人好中意听。 是 Nana 咧 ，Henry 012 瞓咗。 七二应该不是你识嗰 个 Henry。哦 ，OK， 系啦，因为嗰个 Henry 咧，每次个口头禅都话点先咁样。如果我见到呢个问我点先嘅 Henry， 我先知系嗰、那个。所以咧，我都怀疑唔系佢嘅，又或者系咪铜锣湾先咁样咯。 Fiona Lee，Hello 探长。 喂 ，Hello Fiona。喂，嗱，我要答翻啲朋友问题嘅。咁我而家睇下而家有几多人先。而家过咗56，果然都唔系好差啫。OK。嗱，咁咧就有朋友咧就竟然咧，啊唔系讲 Nico 先。唔知點解唔係成日睇到你 Facebook， 其實你 Facebook 嗰度加個粒星呢，即係睇嗰個叫咩話，加粒星嗰個叫咩動作，即係成日都睇到佢嘅，即係 add 一粒星咁樣嘅類似，咁呢即係或者 watch first 嗰類嘅字眼啦，即係 sell 先看咁樣嗰類字眼呢，咁呢所以你知我吹雞㗎啦，咁但係今日呢事實上吹雞呢都係有啲突然嘅，因為吹唔到雞嘅。因為原本呢我個我而家多數呢都係 post 啲喺 IG 嘅。咁 IG 呢就再 share 喺 Facebook 呢就變咗 post 一次就得啦嘛。咁自從上星期四呢就好似懷疑俾人 hack 咗，或淨係懷疑 Facebook fucked up 咗呢，即係無端端壞咗，又成日即係無端端將你個 account reset 啦，將你個就唔 publish 啊咁樣，總之出咗事啦。上禮拜四咁之後呢 ，IG 咧就只係可以 share 到我嘅相咧去我自己私人嗰 account。咁咧而我多數聽狗吹嘅朋友咧都係 like 我 page 嘅。咁於是乎咧， 我搞咗一陣搞唔到，即係我較早食完飯嘅時候呢，我吹咗雞㗎喇其實。咁但係發覺佢硬係彈唔返去個 page 度，咁我於是乎研究啦，即係睇下仲有啲咩竅門，仲有啲咩 setting 啦。嗱，如果阿塔喺度呢，可能係幫到我手，但係阿塔又唔喺度啦。咁我搞咗幾日㗎喇，監製都睇埋，都唔知道點樣能夠將 IG 嘅整唔到，都係彈返去嗰度嘅 post 呢，就彈咗去個 page 度。因為上次我點解得呢，我亦都唔知點解得㗎喎。開頭我最早試下 share 個 feed 去個Facebook 嘅時候呢，佢係 day one 呢，佢係飛咗去個個人 account 度嘅。但係唔知點解咩都冇整過呢，佢有一日呢就飛咗去個 page 度。咁就正合我心意啦，因為呢我都係多數係呢兩個 account 比較 active 啲嘅。咁我自己私人嗰個 account 呢，我有好少 post 嘢嘅，多數都睇返啲朋友嘅近況嘅啫。咁所以我今次呢真係唔知都到到而家我整唔到。咁於是乎呢，我 share 咗去自己個 account 嗰度呢，我又要再 share 多落去個 page 嗰度。咁變咗呢 ,9:34 呢先至出到一個吹雞文。咁所以 Nicole 呢，你見唔到力都好正常，因為我真係冇吹到雞，我只要搭3:34先開始吹雞。咁上次一個經驗呢，星期四呢，我完全吹唔到雞，因為成個 account 冇咗啊嗰日。咩都 post 唔到之後呢，但係個人數都唔錯喎，咁變咗仲係多過平時喎，即係有時啲嘢好難解釋嘅，可能我有嘉賓受歡迎啦，因為上次阿輝哥呢，即係做粵劇嗰個輝呢，係已經好耐冇試過咁嘅成績啦，即係我通常呢就計頭嗰24小時係黃金24小時嚟㗎嘛，即係如果24小時都標唔到人呢，咁你嗰集呢都通常都係頂籠都得3000嘅啫，咁但係阿輝哥呢得區區嘅12小時呢已經過2000喎，竟然係好難得嘅。因為阿輝哥之前我覺得無論單吹同埋有嘉賓嘅吹呢，呢24個鐘呢都唔過1000嘅。咁好明顯退步咗好多嘅。咁亦都係市場嘅潮流啦，即係都唔輕聽9:24，咁自然少㗎啦。咁所以呢樣我欣然接受嘅。我就唔會覺得我講得差咗啊，又或者覺得我講啲話題唔啱大家聽啊，反正我豁咗出去，即係我講到明嘅，唔係一定啱你聽嘅，咁啱聽就嚟啦，咁即係證明有好多人唔啱聽啦，即係呢個亦都係現實嚟。咁呢另外要答返練心堂同埋安靜係咩嚟嘅呢，咁因為安靜呢就係我以前喺城寨嘅時候呢其中一個主持嚟嘅，咁個節目呢就叫練心術。咁呢佢呢個非常之脍炙人口嘅片頭呢就係、是、在下嘅作品嚟嘅。咁其中其實脍炙人口就唔係因為我拍得好啊，係因為佢嘅內容呢係有個亮點呢，就係、是、究竟援交咁嗰啲呢，究竟啊點解聽過十幾集都冇講援交嘅呢，咁就係、是、成功咁樣呃咗好多人入咗去聽佢、啊、究竟咩援交呢，係點嘅呢，咁樣咁於是乎都冇講援交嘅。咁呢個就係亮點啦。咁我認識十個有九個朋友呢同埋聽眾呢都係問佢啊係咪講緊援交呢，咁樣點解咁正經咁樣講援交呢，即係事實上嗰個 contrast 係好大嘅，咁就成為呢即係城中嘅話題啦，城寨中嘅話題啦，咁樣咁所以可以呢幾個開過嘢你 我拎唔到， 哎呀我都唔得，哎得咗嗱，各位我哋呢一年呢食咗20罐以上呢個純毒藥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食呢，呢個純毒藥呢就係椰油，啱啱哈佛有個報告呢就話椰油係純毒藥嚟嘅，咁一年食20罐都唔死嘅話呢，咁我哋可能真係 superhero 嚟㗎喇，真係咁樣囉。咁呢跟住就啊可能唔止20罐添，其實我同你加埋應該唔止啦，我係撒啲肉油落整 fat bomb 嗰陣時食得最多，你知唔知呀，系啊，冇错啊！嗱，系有阵要宣布一样嘢咧，真系好 sad 嘅，即系希望大家咧就帮鼓励下我哋啊！真系，我同阿监制都系面临一个好巨大嘅危机啊，好惊啊！嗱，封 Solomon 咧就今晚一支公，咁咧但系咧，即系我再讲多50次咧，我相信我都系仲要再讲噶啦。我唔知啊，因为系我嘅问题咧，因为好多人入嚟九吹咧都系。即係好值得做一個醫學上嘅 study 嘅。咁我最近睇呢個月夜月咩午夜廣場，即係港台有個節目呢，有陳志雲教授去主持嘅， 就真係好科學呢，佢好，佢有好多話題呢都我成日都成日都思考嘅話題呢，但係喺科學嘅層面呢又好有趣嘅，即係我唔係即係自己讚自己，即係根本有好多嘢呢，有好多你 日常發生緊嘅事呢係好科學嘅，就奈何我讀得書太少呢，咁但係有好多透過嘅思想，即係思考同埋邏輯嘅推斷呢，我真係估中咗六七成或者以上嘅。咁原來人嘅睇嘢呢同埋聽嘢呢，同埋你睇完之後呢又吸收到幾多，記得幾多，而你個器官即係個耳膜或者你個視網膜有冇問題係冇關係嘅。即係原來呢最近佢哋發現咗直頭係人嘅眼呢睇到嘅嘢呢係未必一定係經過嗰個視網膜嘅，又或者經過視網膜呢就覺得自己睇唔到嘢嘅。咁我發覺好多我嘅聽眾呢都有呢個特質嘅。咁例如講完又問啦，問完又講啦，咁好明顯即係呢個絕對唔係你哋問題嚟嘅。當你喺知道科學更加多嘢嘅時候呢，咁我就應該感恩啦，即係大家咁關心呢，成日都問返轉頭啲嘢。咁我同埋兼夾呢原諒咗我媽啦，因為我媽呢就成日呢啱啱問完我住喺邊呢，三分鐘後又問我住喺邊咁嗰啲呢，即係呢個大家都即係有同一個問題嘅。咁我即係嗱，我有時見到我家姐好猛嘅，見到我媽又喝佢嘅，咁我覺得真係不該啦咁樣。咁但我又另一方面體諒佢嘅，因為食咗又話人哋唔俾嘢食啊咁樣咧，的確係好惆悵嘅。咁咧，但係我見到我啲朋友即係啲網友都係咁嘅時候咧，咁我真係諗起我媽嘅。咁啊，所以即係多謝你關心先啦。尤其是有啲問咧，啊你又得閒就吹下，得閒又唔吹咁樣，啊你成日都唔 regular 嘅咁嗰啲咧。我真係特別要感謝你哋嘅。 或者食啲嘢喎。 係啦，你講咗我又唔係好想食。嗱大家真係有一個強力嘅推介，都係一位網友推介嘅。嗱我唔係老蕭嗰啲，我自己買嚟食㗎，因為呢我好鍾意食芝士嘅。咁呢一 pack 嘅幾錢啊？100幾蚊。 唔係，同 埋150幾啊。哇咁幾貴喎。咁呢個芝士拼盤呢有啲唔同嘅臭腳味啊、奶味啊、酸味啊嘅芝士呢。一劈嘢咧都系150幾蚊，雖然我都覺得幾貴嘅，即係以我哋而家狂拍呢啲嘢嘅食量嚟講咧，就幾貴嘅。咁咧就係喺馬莎買嘅，咁咧馬莎其實好多嘢啱我哋 Keto 嘅人食嘅。咁我有一樣嘢點解要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解希望大家鼓勵我哋即係快啲做翻一個正常嘅人咧？原因就係咧，我同阿監製咧喺呢個月裏面咧係破咗銅啊！即係我哋原本生酮得好地地嘅，咁有好多先氹呢好明顯呢就退步咗好多嘅，例如 病 係啊冇錯，我成年即係唔止啊年幾冇病過啦，嗰啲傷風感冒一瞓醒覺冇事嘅，但係咧竟然呢喺四日前開始病啦，即係開始傷風同埋一啲感冒啦，咁佢衰就衰在呢以前呢一即係譬如你喺搭地鐵呢見到一個叔打完喊路呢，你一知道中伏你走唔甩嘅時候，你硬食咗啲細菌呢，咁我返到屋企就會喉嚨痛啦、腫啦、眼水飆啦，第日呢就病到返唔到工嘅。咁但係而家呢我哋半生熟呢，即係啱啱破咗銅冇幾耐，個抵抗力都仲係幾好，但係又敵唔過啲細菌嘅時候呢，於是乎我膠著咗四日啦，我狂拍維他命 C 啦，佢又冇病發到嘅，但係呢就不停嘅鼻流鼻水啦，同埋个气管有少少痕啊，咁即系以前嘅第一日病嘅 symptom 嚟嘅。咁可能呢几日啲空气又更加差啦。suppose 生酮系好劲噶嘛，呢啲咁嘅空气差应该顶得住噶嘛。但我就偏偏顶唔住，但系有奇迹咧，就虽然喉咙痕咧，但我个声都未塞，即系 touch 咗先。咁希望今晚讲完唔塞啦，因为你摩打嘴咧会震荡20幾萬下噶嘛，一个钟头。咁所以就唔係一個鐘一分鐘啊，咁呢所以呢就唔緊要啦，我即係其實發咗病對我嚟講都唔係太差嘅，二來會病都已經衰㗎啦，我仲唔止呀，唔係講唔好講呢樣，呢樣最尾先講，我就會呢拖個客啲嘢，因為我以前即係呢12個月呢啲相呀啲片嚟到我手呢，我逐逐聲剪完之後呢就呃俾個客呢逼佢收貨嘅，嘩，但係我呢個禮拜呢嗰幾條音樂嘢呢立到呢是唔 deadline 都唔交得到嘅，仲要一日，平时我一日呢我誓死唔瞓，即係呢个10幾個月嚟呢誓死唔瞓，第二朝瞓之前我一定赶得起嘅。哇而家竟然真係赶唔起喎。 而家 宁愿睇戏啊。即係直头好多 excuse， 即係我以前入咗同之后呢咪成日话即係嗰啲唔做嘢嘅 excuse 呢係冇晒嘅，好积极嘅。 但係而家咧寧願睇 Netflix 咯，因為有新片，有舊片未睇曬咁樣。咁所以好多已經大落啦，總之。咁所以破咗銅係好痛苦嘅。第三，哇！呢樣就真係最令到我同阿監製都好氣餒嘅，就係咧我。连我头一二嚿腹肌咧都冇咗啦，即系话中央肥胖有来临啦。我直头系比我上一个平顶咧，即系嗰个平台咧，重咗十磅啊！我第一次个平顶咧就系105磅，咁咧即系因为我由170几磅变咗105磅，好开心啦。点知后来咧更加喺屋企食嘢，就令到我同埋做咗少少运动咧，令到我跌到最低系136嘅，又最低纪录嘅，但系而家升翻。150磅啊！问你死未？呢个系最新嘅磅数咧，就是、琴晚凌晨磅150磅啊！即系咪应该好好检讨下先？即系老实讲，即系我几廿岁又唔系靠面口揾食嘅咧，即系肥少少其实冇乜所谓嘅，即系个体型都好闲啊！但系问题是病翻、啊，竟然啊崩溃先，我真系好唔开心啊！但系唔开心到嚟都要积极，咁我同监制听日开始咧就。煙肉蛋啦，食芝士啦，即係總之盡量唔好出街食，同埋咧盡量檢視一下我哋咧，究竟呢兩個禮拜咧屋企買咗啲可能假標籤嘅嘢會唔會咧？因為假標籤你信咗佢係零卡嘅時候，你係搏命食喎。 零卡嘅其實我哋食嗰啲嘢。 嗱就係嗰啲印度嗰啲 supplement 咧。 哦。 係因為咧阿監製咧，係啦，監製話揾到一隻咧，哇食咗之後咧好瞓啲喎，發啲夢都正啲嘅一個草根嘅藥嘅，即係一個。印度人心嘅所謂，你知啦，香港人覺得有膚色嘅傭工就係賓妹噶嘛，咁啊無論你泰國啊、印尼啊、孟加拉都叫做賓妹噶嘛，咁嗰只我相信佢唔係人心咯，印度邊人心嘅啫，咁啊姑且咁樣叫咯，係根未必係人心啊嘛，即係根部嘅一個 supplement 啦，所謂，咁你話哇。Ashwagandha 是印度文識條鐵咩係咪先？咁跟住食咗咧就真係好似好啲喎，尤其是監製咧嗰個功效更加顯著嘅。咁啊連續食咗呢一個禮拜咧，但係呢個禮拜係反彈嘅巔峰嚟嘅，即係肥得最快嘅。咁我連你諗下，連第一二嚿腹肌咧，平時睇完一套笑片或者同一啲好好笑嘅朋友一齊聚會咧，嗰兩粒腹肌都出咗嚟㗎啦嘛。但係竟然～今日我摸下咧，开始积聚翻脂肪。咁破咗同好大镬嘅，破咗同最大镬第一样嘢咧就系烧唔到脂啊！即系你个人又譬如做完运动啦，你又用唔到脂肪喎。但相对而家咧，我哋食嘅淀粉或者葡萄糖咧系相对少喎。咁你个人咪残咯，你又用唔到啲力，你喺度挨紧苦。咁所以咧，嗰啲病就嚟紧噶啦。咁所以由听日开始，我哋要咬牙根，尽量唔出街食。必要时 fasting 咁样，希望 keep 得到嗰啲脂肪会游走先，因为都几大镬嘅咁样，咁啊真系冇咁口响噶啦，以后觉得自己系 Wolverine 咩，啲伤口好快好翻，而家系冇呢啲超级仔场。 Can you can see 眼小姐，顺上个片头太鬼啦。Message retracted。同胡大家好， 我 是 Michael 爷，又点食翻好味道？ 系。 喺度列探长， 一阵间话俾你听。 Can you can 加油？美兰我屋企都有四樽毒药， 咁斗快死啊要。 上唱午夜广场， 系啊冇错。 港人在外工作室。 喂 ，Hello， 杨天明， 你好 ，Hello， 大家好，阿肥坏。 阿肥 ，hello， 冇留冇嚟咯，你 系 ，hello， 夜广场好高质， 系啊 ，exactly， 阿嫂几时出镜 ？As in Michael 马莎买嘢有员工噶 ，Henry 边个啊？你啊？ 星期有两日九区正， 系 我都试听重温， 喂，好唔紧要啊，咁多谢你先啊，而家 仲要两个一齐破， 系啊 ，Michael 冲凉先， 啊好，咁咧就答下大家先，四眼小姐咧就系啊。阿 Kenny， Kenny， 阿 Kenny， 阿勤，即系二三四 Kenny 啦。 叫四眼小姐。 佢眼中嘅安静就四眼小姐咯，因为仲系讲紧安静。咁咧新咧就话片头太鬼啦。咁咧如果你认为咧即系有啲黑黑地或者唔系兜兜面打嚟嘅无线劇嘅光咧就系叫做鬼咧，咁啊你个世界实在太窄啦。咁咧就康康你好，大家好。咁啊，椰油點樣好味道啊？嗱，椰油其實咧，即係好廣泛嘅。咁首先先至聲明咧，如果你仲係繼續食好多飯 同埋食好多甜品嘅话咧，不过佢而家去咗冲凉，咁希望有听 archive 啦，即系阿 Michael 去咗冲凉，我知。咁咧你就千祈唔好食椰油咯，因为椰油咧系嗰啲不饱和脂肪嚟嘅。咁咧，如果加上你又食埋啲糖淀粉嘅时候咧，你令到吸收唔到椰油嘅话咧，都系积聚嘅。咁所以咧，对嗰啲人嚟讲，的确系毒药嚟嘅。原因就系、是。喂，你即系塞心脏塞嘢食嘅，你唔好赖我，因为我唔建议你食嘅。如果你系仲系食紧系好高碳水化合物嘅朋友，咁咧就Echo 系咪 Echo Lee 唔系我哋识嗰个？系嗰个叫 Echo 咩啊 ？Echo 哎呀，系我今日唔记得打俾阿国添，因为咧竟然有人邀请我去玩一个 band show 嘅其中一 part， 咁我非常之荣幸啦。咁我而家谂紧表演啲乜嘢咯。咁咧就阿 Liam， 咁咧就你又稳阵啊，逢女又叫阿嫂，即系唔使嘅，咁啊佢又叫监制就得噶啦。咁啊仲有咧就阿 May 有四樽毒药，就问我佢问下我哋点解咁大镬啊？我头先都讲咗啦，我都唔知点解，可能睇错标签啦，食错啲标签错咗嘅嘢都唔定嘅。 应该都唔系噶，系因为成日都睇街食。 系因为呢三个礼拜内咧，我哋成日都喺街度食饭，就煮唔到屋企嘢。就算我唔主动搵啲淀粉食，即系话唔拍碗饭、唔拍碟粉咧，我哋都冇嘅，都完全冇食呢啲嘅。咁但系佢哋嘅餸汁啦，同埋佢哋嘅芡啦，同埋有时个汤底啊，甚至乎佢都好多糖嘅。咁所以应该系濑嘢就濑呢啲啦，最主要。咁同埋第三就系、是、因为出街做嘢咧，我就唔可以做运动啊，因为斋行斋食。咁啊，虽然我影同埋系啊，冇错，唔够瞓啦，唔够瞓，生就烧唔到脂啦，咁所以都几大镬。即系呢啲咁嘅工作咧，系根本系自杀一样嘅，对我嚟讲。咁另外咧就系咯，午夜广场非常之高质嘅，希望大家都睇下啦，港台嘅节目嚟嘅。咁我觉得你与其听嗰啲神秘之夜咧，就不如听下呢个午夜广场好过啦，因为佢哋啊比较客观啲，同埋又。即系唔会将啲嘢太过神化，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嘅。咁咧，同埋啊，不过神秘之夜就唔系啊，唔系应该唔系咁讲。神秘之夜另外一个讲、那个节目叫咩咧？就系、是、即系阿梁锦祥同埋陈志云嗰个咧。我觉得有陈志云喺度我先听嘅，因为佢讲嘢好浅白嘅，尽量都讲到。就算讲粒子咧，我讲得唔明，但系嘅比喻都非常好嘅。但系隔篱嗰个咧，即系梁锦祥咧，我最怕佢咧。人哋讲咗一啲咧，即系尽量令到你明嘅一啲比例或者举例咧，佢就硬系叻唔切咁样咧。总之简单啲嚟讲啦，就咁啦，咁样就讲晒噶咯，就 conclude 咗成单嘢咯。咁佢总之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我喺社运嘅场合里面咧，即系雨伞嘅过程里面咧，成日都听到有啲类似热狗嗰啲造型嘅人咧。都成日同人哋理论嘅时候，都简单啲嚟讲啦，简单嚟讲啦，咁样就以为咧可以 close 到人哋，以为可以说服到人哋对方，咁咧咪就系呢啲咪就系好嘅唔学咧，内容又跟唔到，你就跟咗人哋啲口头禅，咁啊以为自己解决咗一个问题，以为人哋 KO 咗人哋，呢啲系一个冇耐性嘅表现嚟嘅。你要 KO 一个你嘅政敌或者唔同意见嘅朋友，简单啲嚟讲啦，咁样人哋简单就唔使你讲啦，阿叔咁样咯，所以咧。我已经唔听嗰个科学新知噶啦，咁咧我就转头咗咧星期五广场咯，希望佢呢个节目唔好咁快死啦。不过呢啲通常都好快死嘅。 个椰子油系饱和脂肪啊。 sorry， 噏错咗，饱和脂肪就唔系不饱和脂肪，呢个成日都搞错咗。 我 谂 我哋实在太耐冇食 fat bomb 啦，因为我好耐冇整。 咩叫 fat bomb 咧？原来咧就系、是我哋唔食朱古力噶嘛，系咪？咁咧我哋唯有买啲纯朱古力粉，就加啲椰油。再加啲咁多甜味，嗰啲甜味咧都系代糖啦 ，stevia 嗰啲味啦，咁咧就系啦，花生酱啊，全部系油嚟噶嘛，咁混合咗之后咧就雪冻佢咧，好低咯，总之，咁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当嗰啲嚟做零食，嗰一排咧就瘦得最劲嘅，因为其实我哋点解肥咧，就根本食唔够油啊，其实出街食嘢咧真系好缺油嘅，真系。咁你唔好以为哇唔系啩食油都减到肥，但系问题就系你嘅基础就系唔食糖同埋淀粉先。咁如果你个身体好多油咧，你嘅脂肪咧更加烧得快嘅。咁你脂肪烧快咧，有咩好处咧？就系令到你消化系统同埋心血管嘅疾病会减少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系啊，呢个礼拜咧冇用 用牛扒嗰啲肥鞭嚟煎嚟食咧，就肥啦嗰人。 系啊，咁你知好啦。 系啊，死啦！ 咁懒，懒先系肥嘅，同埋身体唔好嘅主要嘅诱因啊。 大力水手789 斤定类 食物 是 卢炎坤海， 诶，新人喎、哦、，hello， 多谢你，喂，小明 ，hello，hello， 俊佳， 出嚟铺头帮你拎铁翻啲球， 好啊， 白君郎， 喂 ，hello， 白君郎， 小明好耐冇见， 喂，系咯，小明好耐冇见，喂 ，hello， 约翰， 陈立斌都有睇港台科学个节目， 识睇啊，梗系睇呢啲节目啦，唔通啊，真系睇嗰啲掌门人咩？虽然而家冇，有啲有嗰个肥 Bob 咧，点都睇见想打爆个电视，扑你个街，咁嘅造型都够啱企出嚟嘅，真系，唔好话个造型，一讲啲嘢都废啦，大佬，即系我知道个真人唔系咁废嘅，唔知点解，即系正如我之前所讲，你香港嘅现象咧，即系你认唔认同都好。香港就是一个庸才的天堂嚟嘅，就算你唔系一个庸才咧，你都要扮到一个庸才咁样，先至可以搵到餐饭啊！即系唔系话你扬名立万啊，简直系系咪可悲啊？你话真系， 我好似四七阿 J，Hello 探长，监制大家好，小明坐火车 ，Hello，Hello，Hello，Hello， 卢依琳，依新未见过啦，你唔好话俾我听。即系成日都留言啦，嗱，我真系冇印象咯。咁尤其是呢个卢炎坤咧，我完全系未见过你嘅。多谢你入嚟捧场先啦。咁咧就原来你系喺、meet me at in LA， 我有去过 LA 咩？近来 叫你 约 佢啊。 哦。 炎坤 hello， 探长就 系 meet you in。 唔系、哦，系 meet you in LA、哦。我喺 LA 见过噶啦。你系边个坤先？定系你系 LA 嘅？即系第二个意思啊 ，LA 即系唔系洛杉矶啊？定系一个一间 pub 啊？定系咩咧 ？Sorry，airport 哦 ，international airport 哦，明白啦。系、哦、有一次咧，就系、是、喺做紧嘢途中撞到呢位朋友，然后你就系卢炎坤。喂，多谢你留言啊！平时你系咪听 archive 定系听网台 app 嘅咧？ 狂饮唔到年尾又有啲音乐节，会唔会同者执出下 show 啊？卢炎坤 airport。 哦，明白。我以为我 LA 见过你添。喂 ，IA 原来 International Airport。咁咧，我咧老实讲咧，我就喺闲谈之中咧，我正式推咗啊 catch up， 系搵我夹噶啦。因为咧，老实讲，佢啲嘢对我嚟讲咧系。好深嘅，即系唔系话难打，系佢哋嗰啲 arrangement 咧，即系 catch up 嗰啲 arrangement 咧，因为佢一个好自由，唔使同人 commit 嘅创作嚟嘅，即系 day one 佢自己整音乐咧，就系自己，即系一啲普通嘅民歌吉他手嘅创作咧，呢、這个都系好惯常嘅，即系譬如自己中意呢度停嘅呢度停，中意无端突咗个巴啊，中意 hea 多个巴，唞多啖气先至唱落去都得嘅。咁变咗我哋一啲唔係成日帮佢夹好多场 show， 而係每次因为你叫我听呢隻歌同你打，而我有工作又未執得到晒啲歌，咁嘅时候呢我哋就好容易呢就用咗个直觉呢就去玩嘅隻歌，即係个直觉就係啲咩呢，就佢、是、嘅认为同我认为唔同喎，因为我哋夹惯一啲比较正路啲嘅大路啲嘅歌咧，就是、举个例，八个巴就喺第七个巴之后咧就 fill in， 就因为有个 signature 咧就去到第八个巴又重新一个段落嘅开始咁样，即系一般好多嘅 hit song 都系咁嘅，咁我哋惯咗咁样嘅时候，一遇上啊 catch up 嗰类创作人嘅歌咧，就濑嘢咯，因为。拿嘢嘅地方呢就係、是、我根本就我唔记得咗去到嗰度，即係讲直接啲就係唔熟囉，因为佢啲歌係即係唔 predictable 嘅，即係唔係话咁容易你估到去到嗰度，即係俾你估到仲係 catch up 咩咁样，咁所以呢我去到嗰个位呢我就成日拿嘢嘅，咁二来呢同埋佢做音乐嘅时候呢佢係纯电脑去起稿嘅，咁纯电脑嘅时候可能佢又冇咩打鼓嘅训练呢，咁变咗呢个自由度更加大嘅。咁譬如呢我明明一套鼓你现场得个 high hat， 唔係开合㗎啦，得个 kick， 得个tom-tom， 得个叉同埋 ride 咁样啲几转，即係最 standard 嘅 setup 就係咁嘅。咁但係咧，佢創作嘅過程咧，佢可以唔使用呢啲喎，佢又淨係用啲 hand claps 啊，用一啲根本你聽落嗰啲敲擊你都唔知係乜嘅敲擊嚟做一個 structure 嘅時候咧，咁我同佢產生嘅溝通有啲問題啦。因為原來咧，佢要嗰個咁樣打嗰件樂器咧，即係根本上你套鼓都冇嘅。咁你要摸佢嘅心意，佢要去你揾個類似嘅啫，只可以。但我認為類似，唔係佢認為類似嘅。咁變咗咧，即係我同佢夾咗好多年嘅啦。但係咧，因為每次咧都係為咗場 show 而走去嘥時間去練歌嘅時候，我每次又重新 pick up 過佢啲歌嘅時候。咁我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嗰啲呢一方面嘅天才咧。咁我真係打得好差嘅，老實講。我到而家都要同阿 catch up 致歉嘅啦，因為有時候有錢俾翻我添啊。因為有時有啲搞手咧係俾錢去玩 live 噶嘛。因為 catch up 咧喺某啲搞手嘅心目中咧都係一個 star 嚟噶嘛。咁你一個 star 梗係要有翻咁上下嘅酬勞先揾到佢啦。咁但係我一個 non star 嘅一個業餘嘅鼓手嚟講咧，即係我係有愧嘅，即係收佢呢啲錢咧。咁你如果唔收佢又下次又唔揾你，因為佢都覺得唔好意思，因為 catch up 係一個好均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夾 band 嘅過程又幾有樂趣喎，因為我係當係好耐冇見嘅朋友出嚟吹水傾幾日咁樣。咁但係我每次又夾得唔好喎，即係每次夾完之後咧，即係就算我練歌嘅時候我夾得好好，嗰日狀態好好，咁但係到我要出 live 嗰日。可能我好多嘢趕啊，我心不在焉嘅，有時真係會咁又交唔到貨啊，咁所以變咗我喺上次夾完之後，我就同佢講過，我算啦，我唔會再玩你 live 噶啦，因為即係我夾得即係我唔係表現好好啊，咁有啲唔好意思嘅，咁所以咧佢上一個 show 都已經冇揾我噶啦，咁所以咧順便答埋你咧，就應該我就唔會再幫佢出 show 噶啦，甚至乎。我是不會再幫人 back 一些歌去 check show， 因為實在自己未夠班去做這件事，就是這樣。即如果我全職或者半全職我都能夠做得到的，因為我又覺得我自己打鼓的確有些天分，但記憶呢就真的 sorry 了，因為我不是傳統那種學習方法，因為傳統呢你記不到都沒所謂，你看他那麼好打就可以了，你 even 不知道自己打緊乜，個 feel 好唔好，你只要睇住份譜打咧，都係叫一個合格嘅鼓手。但我連合格嘅門檻我都入唔到咯，可惜。 盧延坤 ，Not always listen live、 哦。 狂飲唔扭路，撩撩會再揾 catch cup 上嚟做節目嗎？狂狂係啦，揾佢上嚟一齊做節目。 嗱 ，catch up 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人識 catch up 咧，除咗嗰幾位之外，識嘅舉手，唔識嘅問下啦，好冇？咁咧就因為我又要喺度介紹翻，即係所有嚟幫過我做節目嘅朋友，我都係冇俾錢佢嘅。咁所以咧，你一提起咧，我就一定要 tribute 佢，一定要即係多謝佢嚟幫手，即係無私噶嘛。咁就算咧阿 Ruby 嗰啲咧，即係我同佢有啲意見不合而鬧咗交咧，我都其實我都係多謝佢。都曾經付出過，即係走上嚟做個嘉賓嘅，要搭車嘅大佬，要嘥時間同我吹水噶。即係就算佢嗰一刻咧同我好 enjoy 嘅就吹水，但佢都會後悔噶嘛。咁我點都要多謝佢咧。Anyway， 咁咧阿盧炎坤就唔係成日都聽live 嘅，咁我就鼓勵你聽多啲啦。咁咧如果星期一咧我嗰個禮拜我冇推歌嘅話咧，我盡可能咧做埋 live 嘅，因為。又有個歷史啦，如果你聽翻上兩集，你就知道我講乜噶啦。咁我唔喺度再重複啦。咁啊 ，catch up 咧，而家基本上好似神仙咁嘅，佢連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咧都 cut 曬嘅。咁咧，佢其實幾唔中意 social 嘅，即係佢係一個有呢個社交障礙症嘅人嚟嘅。即係我覺得啊，佢都可能覺得係。咁於是乎咧，你揾佢上嚟做節目咧，我諗要難過揾周博賢嘅應該。咁但係大家唔緊要，有個新進咧。就叫做木子，就是一個 musician 嚟嘅。咁我如果上幾集我講喺機場做嘅時候咧，就巧遇咗一個 musician 咧，就叫木子，非常有天分，唱得非常好，作啲歌都好聽。咁咧原來佢就住喺我附近嘅啫。咁於是乎咧，我就啱啱我突然上嚟都撞到佢咧，佢咧就應承，就聽日就覆我31號嚟唔嚟，即係嚟緊星期四咧就做唔做我個 live。咁上嚟做 live 咯，要求佢拎埋吉他嚟啦，當然。咁咧 即希望頂到大家忍啦，唔係一定要 catch up 嘅。咁所以就係咯，即係佢上到嚟又，其實我同佢個年紀差好遠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想同我啲 background 同埋啲年齡同埋個職業差好遠嘅人去傾偈咧。咁啊，獲益良多嘅，往往即係就算佢好細後生，我都喺身上見到社會嘅脈搏噶嘛，係咪？因為我呢啲某程度都離咗地嘅，因為有啲嘢我唔會做，有啲嘢我唔會 hang out 有啲人。同埋有啲階層我唔會涉獵到嘅，咁咧有人即係有人咁樣應承咗咧，咁啊梗係一個好嘅機會啦，對我嚟講係咪？咁咧點解星期一會做 live 咧？就更加補充一點啦，因為好多朋友啊，都唔係好多嘅，講到自己好多人聽咁，即係有啲部分朋友咧，一見到有嘉賓咧就霸聽嘅，即係起碼唔聽 live 嘅。咁原因就係咧，佢哋唔中意啲嘉賓，定係覺得。有咗嘉賓之後呢，我就比較講少啲我自己嘅嘢，有啲人可能真係鍾意聽我自己嘅嘢都唔定嘅，應該都唔會多嘅。咁但係呢，為咗滿足兩方呢，我就星期一呢我就唔會請嘉賓嘅，就獨吹嘅。星期四就巴閉喇，即係嘉賓如雲啦嚟緊，即係因為好多人上過嚟覺得都幾好 feel 喎，尤其是有啲現場嘅朋友喺度傾住偈呢，咁佢哋覺得個 experience 呢好新鮮啦，因為唔係個個網台有咁嘅機會㗎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正式報名嘅就有喺 Facebook 甚至乎喺我嘅 live 嗰度話想下次上嚟講乜嘅又有，例如嚟緊會有神野貓啦，阿 J 又想加入喎，哇！我以一敵二嘅女咧，即係兩個都係美女嚟噶嘛，咁咧即係大家即係個收聽率應該幾好嘅，同埋嗰個應該都個 hit rate 應該幾高嘅，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當阿神野貓去完日本翻嚟，佢就揾我，咁啊，我就揾埋阿 J 上嚟一齊再做多集嘅。咁嚟緊咧，如果聽日阿木子復咗嘅話咧，就有一個 musician 嘅一個嘉賓啦。咁所以咧，星期四咧，而家慢慢咧都有個輪廓出咗嚟啦，就盡量咧星期四有嘉賓啦，星期一咧就單吹或者推歌啦，咁樣即係探歌啦，咁樣。咁唔知呢個安排大家又覺得點咧？俾少意見啦。大家就瞓着咗系嘛，即系无端端就停晒，唔知点解。 两百零，你同周老板好夹， 咁或者同大家仲夹都唔定嘅。咁周老板嗰阵时又唔同嘅，咁我一可以具体讲下啦。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斋拉咗我嘅吹鸡文，但系入唔入嚟听，例如 Joe Chan 啊，例如啊 Oka 啊呢啲，从来都唔留言嘅。嚟啊！嗱，永日留言啦，即系阿咦 ，Charles 都嚟 ，Charles 有旧同事嚟嘅。我谂 Charles 咧，斋见到我影咗个滴水嘅夜景，但系又唔知道我做紧乜，因为纯粹见到一幅个 video 靓咁解啫。Charles 好耐冇见啦，系一个我啲印象好深刻嘅靓女旧同事嚟嘅。咁啊系咯，咁呢啲好耐冇见噶啦。啊 ，Charles 啊，一讲谂起 Charles 咧，另外一单嘢非常之懊恼同埋唔开心啊，即系琴晚。我半夜咳醒嘅喉咙痛，唔系喉咙痕醒咗咧，令我谂起一件事啊，令到我天光都先瞓得着，亦都真系好唔开心嘅。我上两次咧都不停咁讲咧，即系而家嗰啲天气啦，而家啲飲食啦，同埋而家潮流都出咗事咧，咁令到今年咧有好多比我年轻嘅人都提早已经先有啊，即系英年早逝咁样咧。咁就琴晚亦都收到一个好唔开心嘅消息咧，就我有个旧同事阿马屎，就系好不幸咧咁样喺家中猝死咗，咁啊应该后生我少少嘅，咁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冇做同事之后一路失散咗嘅朋友，咁啊佢咧即系琴晚即系今朝一路谂紧佢回忆翻我同佢有啲咩瓜葛咧，咁就系我第一次落网吧打机打 Rainbow Six 咧，就佢带我嘅。咁咧，同埋佢一个天才嚟嘅。咁我识佢嘅时候咧，佢一个插画师，佢用个挖冚板咧画嘢快到呕血，仲要倾住佢画得都好靓嘅画啦。咁亦都有一单同 Sony 合作嘅一个 pitch 嚟嘅，我同佢合作过嘅。即系我就系轻轻咁样同合作过一次啫。咁咧就之后就佢有只LD 系 Grease 2啊，我唔知点解佢要睇 Grease 2咧，即系Grease 2 是誰做的呢？女那個我記得的，好像就是 Michelle Pfeiffer 做的。咁咧 ，Grease 1就係 ONJ 啊嘛 ，Grease 2咧就 Mr. Five 男嗰個直頭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唔過唔知點解咧無獨有偶就淨係中意 Grease 2嘅，咁我同佢講得好高興，哇正我呢套戲我有睇啊，咁佢話好中意噶，買埋 LD 啊，咁第日咧佢就得咗餅 VHS 俾我，咁啊馬士一個好熱情嘅人嚟嘅，咁同埋係一個天才啦，同埋佢唔係太過善於表達自己啦，即係講嘢嗰方面。咁但系你同佢眼神，你覺得佢個人好友善啦，好有赤子心啦，同埋好爽直嘅，同埋即系唔同我咁成日都滿口都係毒舌同埋好仇恨嘅。咁呢個當然係比我好啦。咁但系佢社交並唔好嘅，因為不善辭令，但系你感受到咪好咯，感受唔到可能誤解佢都唔定嗰種人嚟嘅。因為逢親天才咧畫公仔好叻嗰啲人都係咁嘅。畫得唔叻嗰啲就好 social 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咁咧，於是乎咧就直至到雨傘嘅時候咧，我見到一個大隻仔咧同我傾偈喎。我第一眼見到佢有好熟悉同埋好親切嘅。咁原來馬士咧當時咧已經瘋狂咁樣做運動啊，去做 gym 咧，令到自己變咗一隻好 fit 嘅大隻仔。因為我識佢嘅時候咧。佢係我同埋斯奧有懷中間嘅肥嘅方，即係嗰個嘅程度嚟嘅。即係我譬如係867磅，斯奧懷205磅，咁佢喺中間180-190磅到啦嘅肥仔嚟嘅，因為都幾高大嘅。咁但係喺雨傘嘅時候見到佢咧，佢已經係好 fit 噶啦 ，fit 到160磅啦，我估係。咁咧即係一嚿嚿肌肉啊，周身 muscle 咁樣咧，但係有少少乾咯，即係似係練得好勤力嗰種乾。但系就精神咗，因為瘦咗。咁但系直至到舊年咧，我又開始有朋友嘅朋友，即系又系因為馬拉松嘅關係咧，去即系提早去世咧。於是乎，我都有睇下關於一啲運動嘅嘢嘅文嘅。咁發覺原來咧，人過咗45歲咧，就唔應該做呢啲劇烈運動嘅，因為你好多骨膠原咧，去咗就翻唔到嚟嘅。咁喺呢個成個身體嘅避震咧，已經減咗好多，令到咧你個心臟會更加勞損嘅。因為你夾硬即係以為自己仲係20幾咧，咁夾硬谷咧，尤其是我見到有幾位朋友咧，即係呢度都喺度嘅，即係我唔講佢名啦，我都為佢擔心嘅。因為成日都有 post 一啲咧，自己嗰個跑步幾多 km 嗰個線路圖出嚟咧，見到都人驚。即係我覺得你個年紀去到咁上下咧，就唔好。以呢個係你嘅其中一個軌跡，能夠向自己交代咯，千祈唔好啦。即係我嘅朋友們咧，我唔係話特定講邊個嘅，即係假如你有講個範圍咧，希望你又收下手啦。即係你去到45歲，你唔應該咁樣跑啊，同埋唔應該咁樣谷自己嘅。雖然個 body 好緊要，你俾人見到游水又靚啲啊，個 body 係令到你自己有好有信心。或者令到自己有咗尊嚴咁樣，有啲人啊，可能俾老婆話你啊死肥豬，做乜都唔得啦你咁樣，可能俾佢激兩激，你真係走去跑步，咁為咗咁樣死又何苦呢？就何必呢？係咪？咁所以我有啲朋友，甚至乎有啲嘉賓咧，佢都係去到40幾歲先發難咧，真係好錯嘅，即係希望大家唔好一錯再錯啦。即係總之阿馬士咧，我就懷念佢咯，因為雖然我同佢唔係話好熟，但係呢種咁嘅好人咧，同埋。有冇赤子之心嘅人真係越嚟越少㗎喇，即係冇私心冇陰謀冇又冇 over， 又唔係成日曬自己嘅天才，好難得㗎呢啲人真係，即係令到人好舒服㗎你同一齊，即係諗下你同一個天才傾偈，而佢又唔會成日都爭住走去認叻㗎呢，即係你會好舒服㗎，你係用一個欣賞嘅角度去同佢相處呢，你係好開心㗎。咁但係係咯，即係往往呢啲就係好容易遭遇不測啦，即係冇必然嘅關係嘅。咁但係有時我調翻轉講咧，即係有啲你覺得好討厭，成日你眼前出現嗰啲咧，佢又長命百歲嘅咁樣，呢啲真係唔識解釋嘅。 你會理我沙女好 ，Angel Reed Ketchup 非常正，我睇過。 哦 ，Bridget Josh 唔係啊，我哋係聽緊你講嘢㗎。 哦 ，OK， 咦？Bridget Shush 呢個名字 Shush 好難讀啊！喂，上次開始見你嚟，你係咪其實上次先嚟嘅咧？我想知道。啊，因為好多 S 發音咧 ，Siri 啊，以為我叫佢喎。好啊，學下上次個朋友先。Hi Siri。 Hello。 喂 Siri， 讲个鬼故嚟听下。 唔好啦。 喂 Siri， 讲个鬼故嚟听下。 唔好啦。 喂 Siri， 听讲你啲鬼故好劲噶。 我冇听过。 屌，废柴，罢工啊又。因为咧开咗咧用 Y Siri 咧就 trigger 到个 iPad， 咁成日都有啲好 S 音咧，佢就成日都问你做乜。系咪好唔好删咗佢咧？即系见鬼咁啊！有时啊 ，Bridget， 听咗几次 live 啦，喂，多谢你啦。喂，咁至于咧，即系头先为嗰位朋友即系默哀啦，要。真係好唔開心囉。咁另外就我自己今日啲狀況都唔係幾好啊。咁我本來預備咗兩樣嘢講嘅。咁第一樣嘢就講我自己破咗銅啦。第二樣嘢呢大家唔知仲有冇興趣聽啦，真係因為我見到大家啲反應都好昂好牛㗎啦。咁同埋呢我鼻呢頭先攞起個 iPad 就成手都係貓毛攋嘢添。咁我去搞一搞個鼻先。咁以下個麥交俾阿監製。我个鼻好痕啊！等一先。 哦，哎呀。 咁大家借呢个机会留下言啦，不如有咩想讲或者有咩回答翻我头先。哇，成球猫毛喺度。你做咩整啊？ 我想过去买 咯。喂，咁啊，我食少少嘢先啦。既然大家都唔留言，咁啊，不如算啦，我唔再讲落去，定系断咗线啦？究竟都突然间停晒嘅，所有嘢都系咪断咗线啊？ 吓，断咗线啊！ 突然间停晒喎。但系而家个人数系飙到最高喎。但系咧，佢哋真系停晒，唔知点解。好啊，嗱，我俾少机会大家讲下嘢啊，因为我爹屌肚饿啊，你食唔食啊？喂， 你食。 嗱，我想食狗咧，已经发毛发到出晒啲紫色嘅嘢啦。 好似唔系呢个，可能系啲 blueberry 嚟噶。 哦 ，OK， 咁咪甜咯。 我觉 得停咗啊。又唔系啊，而家突然间有可能瞓咗啊，真我觉得。其实咧，老实讲啊，老 time 嘅 life 都几难挨嘅，我知。只不过有啲人咧要开嘢咧，就当隔篱有条友喺度念南无咁解啫，我都了解嘅。因为要专注听一个节目系好难嘅，我自己都系，即系起码唔系个个节目都得。就算有时咧，你好想听嗰集嘅内容咧，只要嗰条友喺度抌波钟啊、游花园啊，咁我又成日都要去到一讲过咗，又要走翻转头，即系嘥好多时间听。咁所以听 live 咧，真系唔系咁容易挨，我相信。哇 ，Nana 眼都跟埋，Nana。哇！呢、這个伞嗰度唔系一次就开嘅，试下先。哇！仲有果肉味嘅喎，哇，好味喎、 啊、 喂 ！Yes， 唔好食多 喎。系啊，哇，好好味啊！食多蟹先。哇、哦、好味啊。向大家推介一下呢这个花生台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广告呢叫做Lambo 王啊。哇真係推介大家地去睇啊。咁、那个 cast 呢就有金英同埋 Anthony 嘅。哇！你演技非常之精湛，睇一次笑一次啊，真系。 令到我觉得咧，世界大同啊，简直。哇，好好味啊！呢嚿要啜口咧，咪好甜嘅，其实都啲鲜果嘅味喎，竟然唔食啦，咁试大嚿先。嗱，我就考验紧大家耐性，因为我要食少少嘢，好肚饿。咁咧，一食嘢咧，就果然系走咗七个，同埋今日 haters 多唔多咧？我想知道六个啫，有几个放咗假啊？搭咗高铁啊？不过未开。喂，高铁都几好笑啊！佢问翻，即系记者问翻嗰啲谭耀宗啦，问翻某个局长啦，佢话啊，都系搭飞机好啲咁样。屌你食屎啦！你自己就搭飞机。你要撥咁多錢起高鐵，真係你唔鬧食屎都唔得，整間唔家產嚟嗰啲。不過呢個 agenda 大家都明㗎啦，就係幫大陸去貨咋嘛。即係佢都仲有少少廉恥，佢直接攞咪得囉。即係其實你唔好起嘢，你直接攞，我覺得呢對啲大自然生態呀、啊、同埋即係你將直接攞嗰啲嘢嗰啲，即係直接攞咗之後呢，就嗰啲錢就分返俾啲建造界咁咪算囉，即係其中一 part， 你唔好真係掘到啲嘢爛晒呀，掘到啲樓裂晒呀，又甚至乎嘥咁多資源啦咁樣。即係其實我哋都吹你唔漲㗎，真係。即係假若你係立法會咩都通過嘅時候，你話夠忙咁樣，即係立法會個個都投贊成票喎，嗰啲咁嘅民主派都不足為患，一半都冇。咁所以即係高抬貴手，喂大佬你搶錢你講到明，喂家陣老粒咁搞掂囉，立法會都過㗎嘛，老粒都係咪即係諗深一層。所以曾玉成呢都令祖致富呢，就走去指點下嗰啲香港市民啦，同埋嗰啲官點樣嚟剝削香港人啦。原因就係呢，佢就真係實至名歸，佢講句嘢都唔同㗎，真係。即係佢係好了解香港，就算你話嚟老粒都有幾多成嘅人會贊成呢，佢係了解晒嘅，即係冇人夠佢清楚㗎。如果係咁嘅時候，以阿曾玉成嘅智慧呢，佢一定要諗不停咁樣一個好啱聽嘅名目，就走去掠你水。咁呢而令到香港嘅生態唔會變差，或者呢即係令到唔使對香港長遠嚟講呢有咁傷我哋，即係因為其實香港之所以咁大災害呢，因為中共 take over 香港之後，實在對香港災害好大嘅。原因就係佢哋講嘅嘢係好扭曲現實，同埋好唔合邏輯，同埋挑戰緊一個文明世界嘅一個道德觀念嘅時候，你不單止你係為咗攞錢而毀滅咗香港咁多呢啲原本有嘅嘢，咁你不如你索性減輕嗰個傷害，而直接攞錢，而當打白虎呢，即係呢個 term 可能好適當嘅，即係以前啲人一到瘟疫啊，或者春天啊，又或者有隻老虎成日喺個山度走嚟食咬啲細路仔啊咁樣，你會怕撚咗你啦，唉，俾錢你走啦咁樣。即係如果香港能夠咁樣俾錢佢，而又唔能夠影響到香港人嗰個價值觀嘅話呢，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功德無量㗎喇。咁我咁講嘅好似係歪理咁，當然我呢、這個唔係 100% 真心話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如果你能夠做得到我剛才所講嘅嘢呢，咁當然好多香港人都唔認同啦，咁但係個減即係會一定會減低咗個對香港嗰個傷害囉，你諗係咪？呢嚿好淡，但有啲 aftertaste， 呢只我唔知叫咩 cheese， 佢好似间 Pizza Express 未卖俾大陆人之前，佢有一种特别嘅 cheese 味咧，系用嚟焗啲 pizza 嘅，嗰只。唔係啊，任何都係用嗰隻嘅，即係 Pizza Express 咧，佢無論pizza 同埋嗰啲沙律咧，都係落嗰啲好薄、削到好薄嘅。 個盒有冇講係咩芝士？ 終於食得翻啦！呢嘢味好得意啊！因為啱啱拍落嘅時候咧，好淡口啊，以為冇料到，但佢有隻 after taste 咧湧咗出嚟喎。會試下？ 我唔試啦，拆咗牙啦。 唉，再拆咯。咁蠢嘅你。 得、 令到我一食再食添呢只，啊，依有少少酒啊， 酒你饮咩酒？ 酒一再沉溺，咦？似乎咧啲人酒就酒定喎，似乎食嘢都有啲人中意睇嘅喎，或者瞓咗觉揿切。又不是很吵，是不是？好。 Bridget Shush， 我看了几次 Live 啦。 杨 信煌探长讲了重点未 ？Lily Lane Take Care， 越过 London Stop。Bridget Shush 系到啦，美兰我听紧噶。Bridget Shush 呢 ？Lamagut Chuchu 想招啊。 瞓咗觉咯。 好耐 ，Lily Lane Black 茶究竟 Blue Chairs 稠啲定纳豆稠啲？利申我食纳豆嘅。Angel Louis 探长，你要保重身体。 哦，多谢。 好支持你啊。 哦 ，thank you。 Lamagut Chuchu 想招安静，发生乜嘢事等咗好耐。美兰未有告我想，听日去买来试下啦。No Man 安静会喺新网台开节目。Bridget Shush 减紧肥，见你食嘢好肚饿。Angel Lui 花生台片头声带，还有你的声音。 啊，仲有啊。 手789高铁仲要有排食。了了老探有无旅游大计？再做特辑。张探长好，大家好。小明坐火车食紧咧，大力水手789白虎系要加块肥猪肉。 嗯，冇错啊。咁香港嗰啲真金白银咪肥猪肉咯，喂，亿亿声大佬，人哋去火星嗰个计划啊 ，NASA 再加埋呢个 Elon Musk 嗰间公司啊，即系嗰间 SpaceX 啊，个价钱上埋火星。虽然佢冇讲殖民，但所有研发费用同埋发射火箭嘅费用都仲平过起高铁嘅，当高铁系85亿啊，咁佢都一半价钱到啫嘛。咁所以但系好多香港人咧就觉得上火星把托咩咁样，但系人类嘅意义非常之大噶嘛。亦都是为了人类的下一代的，可能是。但是你的高铁呢，即是起来把托咩，扑你的街。好咩？Winsome， 咁呢你，我知道你应该是城寨的听众来的，是不是？咁呢可能你要调教一下呢，即系听开城寨咧，即系听惯咗有新闻就要讲咧，就真系 sorry 啊，我并唔会咁样嘅，即系我呢个唔系再系以前捞松啊，或者推歌老汉推歌咧，嗰、那个时事向系咁重嘅，因为咧我觉得系时候要分工啊，因为嗰啲企喺道德高地讲亲都中嘅节目大把噶，真系即系。闹政府啦，任何嘢都闹啦，即系呢种系一个好有正面嘅动力嚟嘅。其实原因咧，你就系一定要透过闹咧，令到佢个管治嘅能力，唔系即系管治嗰个成本加重啦。因为成日俾人闹都冇瘾噶嘛，咁又令到大家唤醒翻大家嘅怒火咧，就走去对政府监察咧，系好嘅，我觉得。咁但系我曾经做过嘅网台啦，我曾经开过嘅网台啦，包括城寨同埋 forum 啦。Forum 而家应该放弃咗做呢样嘢㗎喇，我估啊，因为好耐冇听。咁城寨为例啦，咁佢哋依然仲係用緊嗰个 formula， 即係企喺道德高地嗰度係咁铲嗰啲政策啊咁样， 即係我啱啱講咗係讚嘅。咁咧，我覺得嗰班聽眾咧受完教育之後咧，即係包括我諗阿 Vincent 都係嗰陣時我識你嘅。咁受完呢個教育之後咧，咁其實大家咧對政府都有個睇法啦，即係唔會覺得佢嗰啲嘢係益緊我哋，亦都係對呢、這個立法會嘅運作好清楚，即係已經知道曬嘅啦。其實我哋即係再加多一把口講翻同一樣嘅嘢咧，即係你都知道我對眾志或者對民主派嗰個睇法係點㗎啦。咁多一個探長或者少一個細糧或者多一個周博賢咧，都係評論都係咁上下嘅評論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娛樂或者作為一個，即係你聽完會開心啲，即係你咁樣講咗我心裏面嘅說話咧，我就舒服曬啦咁樣。咁我係好 sorry 啊，好抱歉咧。即係我而家做九吹24咧，我崗位並唔係做緊呢樣嘢嘅。即係我希望有啲唔同嘅嘢傾咗之後，即係嗰個唔係我嘅 duty 嚟嘅。即係我只不過係我用喺平時我講開嘅話題之間，咁有時有啲有關係嘅，又甚至乎有感而發嘅，甚至乎用另外一種道理嚟 apply 翻落去嗰個現實，我哋究竟係點咧？我哋點解要受呢啲咁嘅剝削咧？即係我係想影響一啲咧，即係未聽過其他網台嘅朋友多啲咯。老實講，原因就係、是、即係直接咁講就係、是。你聽過曬我以前做嗰啲網台，你都知道我哋係點諗，同埋亦都你應該唔會懷疑我哋嗰個立場係點樣嘅時候，咁我再講多次就真係 over 咗，多咗嘅，即係冇意思嘅，我已經覺得係，因為我以前亦都摸到個 formula 咧，點樣能夠有好多 like 啦，好多人聽啦，但係我唔需要呢啲嘢噶嘛，即係我只有需要講我自己信嘅，由生活嗰度开始，生活遇到啲咩嘅要讲就讲，有啲人哋讲过嘅嗰啲嘢咧，我就未必会想讲咯，真系唔好意思。嗱，我唔系讲客啊，我都希望你喺度啊。咁只不过咧，希望大家有多啲唔同角度，同埋多啲唔同嘅兴趣，就唔好成日咩都系讲政治咯，真系好重要政治，但系唔系你讲咗就解决咗噶嘛。因为我直头谂到一层咧，即系我嘅睇法啊，就系当你。令到有好多听众或者好多网友，哇！听完你真系舒服晒，屌你讲晒我心里嘅说话，咁而佢咧就以为自己社运咗噶咯，咁咪即系俾维稳咯，系咪？咁维稳嘅嘢做嚟做乜啫？即系大家觉得哇，有代表咗，代表咗我噶啦，得噶啦。咁有时候有啲社会运动啊，甚至乎我都费同亲戚讲，探长都讲咗咯。喂，而家正正就系要你。同你嘅親戚朋友講多一次啊嘛！你知道呢啲社會嘅信息，你知道個社會幾咁不公義，你知道政府幾咁剝削我哋市民或者我哋嘅下一代，點樣官商勾結？喂，你自己都有份嘅，靠你自己嘅，唔係話人哋講完之後你舒服曬，好期望人哋哇又屌餐懵啊！即係總之啊，林鄭又瀨嘢啊，哇個咩局長又瀨嘢啊，個地鐵又冧啊咁樣。我講完你係好舒服，我就係正想唔係咁樣咯，即係大家都有份。即係希望大家你都可以，人人都係劉西良，人人都係探長咁樣都得㗎嘛。即係你做咗我哋做嘅嘢都得㗎嘛。咁所以呢，我可能會講下啲生活嘢啊，講下一啲感受上嘅嘢嚟借呢啲機會去令到嗰個話題產生咗。咁即係大家聽得仲投入都唔定㗎嘛。咁你單方面聽係咁，黃毓民喺立法會好精彩啊！屌，但你出賣你嘅喎，咁精彩系点啫？诶，睇唔捻你啊，总之精彩啦！喂，屌，真系冇去冇第个啊，真系。喂，我听到好多呢啲嘢噶，人人都好崇拜黄毓民嘅，哪怕佢系一只鬼，我认为，哪怕佢系将民主派分裂，但总之好精彩啦。喂，咁呢个社会咪唔会继续进步咯？而家系倒退添啦，民主嘅力量不停咁样倒退啊！咩原因呢？即系我头先讲嘅嘢，并唔系好任性，我求其交噏讲感受。我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分析，很长时间的观察，觉得个社会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嘛。大家都是 free rider， 大家都是等着人家帮自己出头。有什么事呢我又不得闲添，屌。即是你不听节目我没得无所谓，但是有出什么社会大事你现在有眼你看的。当年雨伞众志成城，哇大家搭的士都要飙出去的。但今日你做緊咩呢？唉，疲勞咗啦已經，關我鬼事咩？我都改變唔到㗎啦，即係唔通我出嚟 遊行示威又改變到個社會咩？即係呢個係就正正我哋而家香港變成咁樣咯，我覺得係。講下食嘢好過啦，喺呢度。喂，呢個好普通，雖然啲味都幾濃。咁聽呢個係咩咧？查唔查到啊？佢冇 label 冇成，就總。嗱呢只好臭啊！我知好臭啊呢只， 系唔臭噶、哎？ 我記得有一次喺你唐家姐個生日 party， 有一隻咁嘅，哇臭到咧同腳一樣嘅味啊！ 呢只唔臭 嘅，係一隻印度人嘅腳嚟嘅，仲係嗱唔係歧視啊！我純粹係觀察到咧，印度人因為食嗰啲香料咧好濃嘅關係咧。可能飲得少水啦，相對咁啊出到嚟嗰啲味咧，好保持到佢食嘅食物嘅，咁我咁樣解嘅啫。阿塔咧就問究竟 blue cheese 同納豆臭，其實真係各有各臭。納豆嘅臭咧，佢係直頭好似啲魚露啊、面豉啊嗰啲，好明顯就係啲豆嘅蛋白質發酵嘅味啦。咁嗰啲係膚淺嘅臭嚟嘅，即係佢臭個層面咧。就係面頭嗰陣，好臭啊！但係食得落口嘅，哇！但係 blue cheese 真係唔係講笑啊，臭到，哇！臭到咧，你如痴如醉嘅，簡直係，即係嗰啲，你譬如大掃除，如果你住個地方比較潮濕嘅話咧，嗰啲盛載個食物嘅嘢，或者個廚房嗰啲污垢咧，如果你譬如你有煲譬如你有煲窩蛋牛肉飯。可能飯煲仔自己炭食完唔記得洗，擺咗一櫃之後拎翻出嚟嗰種味啊，哇！恐怖到飛起啊！所以咧，你食到納豆，你未必食得到 blue cheese 咯。老實講，不過 blue cheese 都分啲大唔大路嘅 cheese 嘅，有啲貴啲嗰啲咧，哇！真係臭到咧飛起啊！真係 聊聊芝士对牙齿好， 系竟然。 Hello， Rebecca。 生活频道。哦。早年坐火车高铁起嚟，俾解放军同武器直运入港。I am Jason 肚饿 ，as in Michael 会唔会买 Black Magic Agapoo？I am Jason Free Radicalization。 系啦，冇错啊 ，Free Radicalization。诶，咁头先有个朋友咧就誤解咗嘅，佢話咁夜見到你食嘢，自己又想食，即係肥死啦咁樣。其實我食嘅嘢唔會肥嘅，即係我就係唔想食啲肥嘢，我先喺屋企食呢啲咁嘅嘢。不過如果要嘥太多篇幅講 keto 係咩咧，咁我請你聽女王咯，因為佢又巨細無遺咁樣講曬出嚟嘅，就比較有養分嘅。咁啊系，数码生活频道系边个台噶？系咪老萧啊？ 我唔知啊。 我唔知啊，有个朋友无端讲呢个频道做乜？又冇前文后理，真系唔知你想点。 唔知啊。 因为人哋讲紧高铁嘅嘛，当时。中止我都话唔会讲咯，因为系咯，因为。嗱，即係我見到啲留言咧，真係好令人震驚嘅。嗰啲撲街冚家產咧，又話抵死啊，又話你咁爛曬乜，你用翻去你咪攞嚟衰係咪先？雖然佢哋講嘅係啱嘅，我覺得你入得眾志真係唔好翻大陸。老實講，即係共產黨有幾恐怖，你知唔知咧？似乎真係唔知咯。即係我就好驚啊，所有回鄉證都唔要啊，亦都有大陸嘅工咧，俾埋錢我都唔翻去嘅。即係唔係清高，我寧願挨窮好過同嗰啲人輕鳩。即係你同嗰啲有權力嗰啲人。你讲多一句你都觉得失身份嘅，真係。过关呀，佢点样甩你个证，点样劈返俾你嗰下我已经顶唔顺啦。因为仲叫返去做嘢，你用大湾区你唔撚系呀。虽然现实有人话大陆人都唔系个个衰嘅，咁我知道。纳税党都有反叛军啦，系咪？即系咁解咋嘛。咁唔通你觉得纳税党都唔系好衰啫，佢都有人好嘅咁样。你听过人咁讲未呀？啲废话嚟嘅呢啲根本。我仲有一種未試係嘛？ 啊，仲有兩種美食，正啊，但好食噶喎。喂 ，hello， 係咁得意 ，Nana 都食。 数码生活频道是 Radio。 哦， 咦？处探长好，我通常听 Archive， 我喺芝加哥依家 学。哦，明白。 只狗都好中意芝士。 哦，原来你狗都中意听九处廿四添。喂，多谢你先 ，Mini 处。喂，咁咧，阿邓冇识嚟，而家先嚟咧，实在太遗憾啦。因为头先上面有个朋友咧问嘅嘢，我答唔到佢嘅，咁啊要你先帮到手。咁但系最遗憾就系、是、我亦都唔记得咗问咩，但我头先即刻谂起你咯。喂 ，Keith，thank you 啊。喂，咁咧就另外咧就阿 Michael 咧沖完涼啦，終於都我提醒你沖涼嗰陣答咗你啲嘢，咁你聽 Archive 啦。咁咧就會唔會買 Black Magic 嘅 EGPU 即係邊個 ？EGPU 即係邊部啊？係咪即係 4K 嘅 Portable 啊？睇嚟又唔似喎。EGPU 係咩咧？可唔可以？因為我喺度即刻查唔到，因為我查咗我傾唔到偈嘅。咁啊 ，Keith 咧就 ，thank you 你啊。 Keith 去港币38元，贡献少少啤酒钱。 好 ，thank you。 Minute 超多谢邓无色 plot 上 ask square。 其实咧，我哋 Keith 咗之后咧，我哋啲啤酒咧都系通常啲人买上嚟，我继续寄存喺雪柜咧。咁而家最后一罐啦。咁因为我哋唔饮嘅关系咧，我啲自私精咧，我就唔会再买嘅。咁唔係唔會再買，係唔醒起再買。咁你提一提我呢，又甚至乎你有少少 sponsor 呢，咁下次又買返搭上嚟先，因為有嘉賓上嚟都需要飲嘢嘅。咁因為我呢度呢比較隔攝呢，所以啲嘉賓呢通常都揸車，咁我又唔敲我哋走，俾威士忌佢都唔飲嘅。咁所以係囉，我哋改飲第啲嘢啦。咁我而家阿監製鍾意飲煎啦呢排。 飲梳打水咁樣 mix 就唔使飲汽水咯。 可唔可以幫我整翻杯？你講起又好夾呢啲啊。嗯。Thank you。咁另外咧，我有樣嘢要覆翻頭先。啊，係啊。調咗有個朋友，我唔知邊個咧，佢話關於安靜咧，原來咁嘅安靜咧，今日咧就揾我上去做一個起機嘅顧問啊。因为你知道我在网台呢其实没什么贡献，最大贡献呢就经常帮人起机，即是由一些人呢通常跟个网台闹完交呢就找我帮手呢开发一个新的网台的技术顾问，同埋甚至乎某程度呢我亲手来打灯啦，买 cam 啦，摆机位啦，安排片头片尾啦，即是制作啦，同埋安排个流程啦，同埋揀音響器材啦，咁都係我嘅擅長嘅。咁呢以前古代呢就有城寨啦，因為 D100 呢即係集體俾大班遊輪完之後呢，咁決定開一個新網台呢叫城寨啦。咁都係至到而家佢哋都非常俾面我啲打燈啦，同埋嗰啲 setting 啦，佢都至到都唔敢喐，至到而家甚至片城寨嗰首片頭嗰個那個 video 都仲係用緊我嗰、那個，咁樣就即係俾面啦呢啲。咁另外 forum 呢亦都係呢，因為同城寨鬧咗交呢某個同事，咁呢似乎呢我就見到人哋又好想開咪喎，但係呢又唔咬言喎，咁點算呢？咁不如自己開返個台啦咁樣。於是乎呢我又幫佢哋起咗機啦。咁起完機啲通常嗰啲效果都唔係幾好嘅，即係我又唔敢話人哋過橋抽板啦，即係總之咁啊，月期過咗咧，就露咗個真樣出嚟咧，嗰種啦，即係嗱，我唔負面噶。咪月期過咗咧，個人就比較真實，比較即係真啲咯。咁真啲個樣咧，就唔係人都想見到嘅。 True color。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咧，咪月期過咗咧，就自然會有啲調整啦。即係大家對大家嘅期望都有啲調整嘅時候咧。嗱，老實講，我真係完全。我唔會有咩仇怨對呢啲嘢。第啲台呢即係老蕭同埋鬱敏底下嗰啲呢就唔知點解一分開咗呢就你死我活嘅。咁但我就完全冇呢個諗法嘅。即係所以我未 create 咗一個 term 就係叫單反囉。即係我唔明點解呢，喂我唔喺呢度做呢，咁你又唔知當咗仇人咁樣，我唔明點解。當然就唔係個個啦，我同阿次官呢仲經常有傾下偈嘅。 咁但其他嗰啲咧，唔知點解咧，冇得獨立思考嘅，即係明明係同啲好少數嘅人有少少意見不合啫，但係唔知點解咧，嗰啲明明同佢冇瓜葛嗰啲咧，都即係枉佢哋讀咁多書啊！即係個個都即係學歷好高啊，個個都即係嗰啲社會地位都好過我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偏偏咧？即係咁大個人咧，都唔知點解會咁嘅獨立思考都冇嘅，即係呢個好遺憾嘅。甚至乎我直覺其實判斷咗噶啦，但係唔通下下同你講咩係咪先？哇，好臭！ 哇！ 哇！阿塔留翻俾你啊，呢個 blue cheese 啊！ 下次買一 pack 佢。哇！夠到啊！嗰啲貓嚟去啊，先睇暈唔暈先。 可能佢話正，你留啲半，跟住刮咗手指啊！ 我呢个唔试啊，虽然都想，但系我唔想肥啫。哇，好臭啊！ 哇， 我额头啲血管都飙埋出嚟。 我以为你好抵得嘅。 抵得噶，我叹紧其实。 嗯。 Nana， 俾你闻下。Nana。哇！ 你俾挖刀我。 小心啊！ 你饮嘢 啦。哇！臭到飞起啊！我就成盒嘢都 mile 嘅，俾少少时间叹下先。臭呢个 concept 真系好得意，即系有时咧，你喺街度听人嗌交咧，好少噶嘛。有时有啲古惑仔咧，同条女嗌交咧，你整得臭犀利咁样。因为臭你系奶咁样，喂，但系原来虽然臭，但系就几叹嘅真系，即系讲个芝士啊，即系臭你系屎咁样，喂，一嗒落去咧，哇，直头嗰啲血咧系咁缝上个额头嗰度啊，即系个臭到咧，但系又几过瘾嘅，即系虽然我唔食辣咧，因为辣听讲都有啲咁嘅功效嘅，咁我唔食辣，但系我喺呢啲臭嘅芝士里面咧，我谂我攞到呢一个感觉咯，我估系啊。又或者另外一個感覺啦， 觀塘嘅快感 係啊，冇錯，哇！抽到飆眼水啊，真係衝上個頭嗰度啊！ 最衰冇餅，唔可以送餅。 係啦 ，sorry 啦， 嗯， 要除非自己焗啲coconut flour， 自己焗啲餅仔食。 得閒啲先啦，不過你遲啲都得閒噶啦。 嗯， 我講曬嘢，唔 係 攤啦。 唔係好想食呢啲杏仁粉同埋椰子粉嘅嘢，都係 sorry。 唔好意思，我洗洗个手先，费事成日闻到我想食啊，因为好劲啊啲味， 系咪可以拍咗好多啊？ 嗰啲唔得，晒咗啊，因为好快滑啊，因为太浓嗰啲味。 其实你啱啊，你又好淡味一路食喎。 系啊，冇错，我梗系识啦呢啲。啱啊，啱啊，都唔黑我臭到。啊！頭先講到邊度啊？又嚟咗題添。 芝士好臭。 唔係臭之前咧。 唔知。 講安靜咩嘅咧？ 我直刻俾人老探好，小明坐火車遠迎北路。As in Michael 有嘢飲 ，Black 就唔使客氣啦。進界有冇屎咁臭？ 嗱屎我未食過，如果聞嘅話咧，應該係屎臭啲添嘅，因為屎都混合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同埋一啲細菌噶嘛。咁其實最主要細菌我諗都係咁上一味㗎啦，即係大腸桿菌產生。但係咧，如果物啲細菌加啲唔同嘅礦物質咧，就就會令到屎唔同味咯。因為單純嗰啲大腸桿菌咧係唔會昇華到一個地步嘅啲臭味。 哦，你講埋嗰個網台 啊？哦，係啊。 你話蜜月期過咗啦？ 啊，係啊，嗱，蜜月期過咗咧，咁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如果你即係你呢啲講修養啦，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個修養好嘅話，或者你有同理心咧，即係有啲人嘅缺點你會包容嘅時候，咁你咪可以繼續做朋友咯。咁但係有啲人咧，成個宇宙圍住自己嘅，咁嗰啲人一旦唔合自己心意嘅，就反面嘅，咁呢啲咪即係佢本身個修養嘅問題咯。咁 即係如果我修養好嘅話咧，我就唔會咁樣講人嘅。就係正正我修養都係唔係好夠好，咁所以咧我就指出呢一點咯。即係如果大家都將任何嘢都係道德審判嘅話，嗱呢個前設啊，咁並唔係我道德審判緊人，只不過用一個方法去演繹，即係我做咁多年人咧呢啲經歷啫。咁即係好多人都話咁你咁蠢㗎，成日幫人起機，鑊鑊你都俾人哋咁排斥咁樣。咁啊正正就我根本就唔介意咯，因為我覺得嗰啲人。都是为言论发声啊嘛，都是为社会公义发声的时候，我真的义无反顾咁帮手噶嘛，系咪？咁相对咧，安静个身台咧，佢就唔系为自由发声嘅。咁但系咧，一场同事同佢都系算系友好，咁啊见佢咧喺某个台嗰度俾人欺凌咁样，咁我咪帮手咯。即系呢啲纯粹咧系我嘅私心嚟嘅，我纯粹想做架梁，纯粹咧就系想做一个 superhero 嗰个角色。就警恶情奸咁样，纯粹系为咗我嘅自己嘅好开心嘅嘢去做嘅，就唔系话兼且我有收钱嘅，咁所以咧今次有少少唔同嘅，咁原因就系咁咯，即系以前唔收钱咩原因咧？咪就系因为大家有共同嘅理念咯。咁但系安静讲嗰啲我识条铁咩？咁我就感受唔到个理念相同嘅时候咧，咁咪收少少顾问费帮佢起咗机咯。咁系咯，搞掂啦！今日由零开始就订晒啲嘢翻去度，搏着埋开埋 account， 同埋打埋灯，同埋试埋，即系大家研究下佢中意啲咩角度啊，个机位点摆啊，同埋个 software 点用啊，咁样就今日就完成咗啦。喺几个钟之内，八个钟嚟讲咧，其实就算系唔系好多噶啦，因为以前咧我个经验咧，无论喺城寨，因为 forum 咧。嗰啲嘢都分咗好多日去做啊，因为个个都忙。但胜在咧，安静有个固定嘅位置，有个固定嘅地方，同埋佢个 appointment 嗰、那个即系 line up 一啲嘢嗰个能力系强过晒我以前嗰啲 partner。因为佢提早成个月咧，佢宁愿用好多时间去做呢个 preparation， 之后咧就谷埋晒所有嘅人，包括我啦，包括将来 operator 啦，包括嗰个装修师傅啦。咁一进嘢一路，包括我嘅 account 点样收佢钱啦，都系同一日里面做晒咁多嘢，即系非常之有效率地，非常之 productive 咁样做晒呢样嘢。咁所以咧，我谂佢都个成果佢都好满意啦，因为佢 po 相喎，大佬，即系如果佢觉得你肥肥漏嘅话，佢唔会 po 相啩，我谂就系咁样咯。 What is Sarah Blue Cheese 新提子好好味噶，不过你唔食生果啦。小明坐火车垃圾水抽过屎喎。 垃圾水个含量咧，除咗大肠杆菌之外，佢仲有好多未腐化嘅物质捞埋啊嘛。同埋嗰啲咁嘅液体嘅臭水咧，佢个splash 出去嗰个能力咧就。远远强过屎是实质的嘛，所以烂屎臭啲咁解啦。因为烂屎含嘅水分比较多啲咧，于是乎能够发挥到嘅效果就个切面就大啲嘅，即系对空气嗰个接触会更加多。咁所以系咯，臭都好多层次嘅，唔系得臭同唔臭两样噶嘛。喂，咁嗱，讲完安静啦，如果有人发问咧，就请你问埋一阵。即系安静咧，其实系咩节目咧？就是、一个练心术啦，就是、一个身心灵一种治疗嘅一个讨论嘅节目嚟嘅。咁咧，佢有非常之多关于身心灵嘅，即系点样改善自己的心灵或者改善自己嘅心理健康嘅一啲方法，同埋一啲专业嘅人士咧，就会去做嘉宾嘅。咁我呢啲咁嘅就俾佢涉过时间嘅，即系。即系做过一次嘉宾啦，当然我唔系嗰啲专家啦。咁但系嚟紧咧，就真系人哋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练心堂呢个节目嘅，因为练心堂呢个节目咧就系、是、一个新节目啦，同以前唔同啦。因为以前我都有机会做到嘉宾嘅，但系而家系冇机会噶啦。因为揾亲嗰啲咧都系同心理学啦、临床心理学啦，同埋一啲业界嘅一啲达人咧，就共嘢一路。咁咧起码咧都会录。五四有二十集啊，有冇啊？有啊，有即系我谂差唔多二十集啦，嚟紧会出街嘅，最快咧十月会出街，请大家密切留意啦，咁样咁就系咁啦，练心堂咯，安静咯。 如果大家唔明咧，就回翻帶都得噶。你翻翻城寨嗰度，唔知道有冇俾佢鏟走到啦。咁有個節目叫《練心術》嘅，咁大家去聽下，究竟援交係啲咩咧？咁佢會講得好清楚噶啦。咁除咗援交之外，嚇、啊！突然間停咗，有人話：有冇人冇事啊？有冇人有事啊？真係唔穩定啊！你睇下係咪停咗？有人话无法使用、啊，有局部嘅人话系啦。喂，不如举下手啊！ 唔系、 啊， 又喐啊！你又喐啊！我见到你又喐啊！ 哦，嗱、啊，大家表下态。如果嗱、即系有事嗰啲就唔会听到呢句啦。咁冇事嗰啲咧，请你复下我，或者话俾其他人听，究竟 好多人都 话 OK 翻噶啦。 哦，即系突然间停咗，我亦都反应到嘅时候，我就冇讲，冇再继续自己讲啦。阿 Blacker 就话好 smooth 冇事、哦，你嗰区嘅宽频可能好啲啦。小明坐火车翻嚟未啊？再入就得、哦、，OK。咁嗱，如果大家一阵间再有咁嘅问题咧，咁就唔好理三七廿一。quit 咗个 browser， 再入翻去开多次，咁啊应该 OK 翻噶啦。咁头先大家都冇 miss 过啲乜嘢，我只不过系帮阿安晴卖下广告，因为去到九月啊十月头咧就开始有新嘅节目出，粒粒皆星，全部都系个业界里面一啲系好有成就嘅人物去做嘉宾咁样咯。咁就我就梗系冇份啦，咁咧我就有份帮佢哋做访问嘅。咁咧就即系都系一个 part of job 嚟嘅，咁系咯。咁所以有时咧唔好下下同人计较啦，有啲人哋有啲咩好嘢咧都会益翻我嘅，我相信益紧噶啦已经咁样咯。 Samson 咩事啊？小明坐火车系冇法使用， 解决咗啦嘛。 冇事啊，好 smooth， 进阶冇事。Jack 咪食 MB。鄧模式冇停、 哦， 小明坐火車再入就喎 ，Windy 聊聊期喎，三 輪車都 冇事喎，順暢 OK 翻 ，Lowly New York，Waters Zero 要 refresh 先有翻畫面、 哦、 ，Bridge Church 冇事 ，Bob Mars Watch 冇事 ，Teddy Warm Dog Now Angel Louis 手機冇事， 哦，都好多人冇事 ，Samson OK。红红冇事喎，摩只虾俾人冇事 ，Max Luck 安住四七冇事，美兰我冇事，约翰小夫冇事 ，As in Michael 东区网路正常。 嗱、啊，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咧，我而家见到冇事嘅人有二十个到啦，十几二十个啦，咁可能如果有五十人听紧嘅话咧，可能嗰四十个都有事都唔定嘅，即系四廿几个。咁啊 ，anyway 啦，咁我都继续讲噶啦。咦，仲反跌回升、哦，而家系反而。多过头先，咁咧我谂相信大家都冇咩 miss 到头先讲嗰啲啦，亦都系冇乜所谓嘅，即系因为系安静下朋友啦，咁我亦都即系 respect 佢做嗰啲节目嘅，咁佢个人咧我都好 respect 嘅，因为与世无争嘅，咩事都唔知唔理咁样，咁啊包括时事佢都唔系好理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做到咁嘅话咧，咁你个人咪得到安静咯，咁我呢啲就唔晓呢个道理啦，真系。 进界138人，富山狂恶 Max 咧，安静做节目真系好安静。 点样讲 咧？安静感另类节目也会同人不偶然怪。 其实安静个节目也会同人不偶然。呢个问题好值得讨论啊！但如果讨论咧？又好似有我針對另外一個 party 咁喎，咁不如我用一個好客觀嘅方法，簡單敘述一次咧。其實咁嘅，嗰、那個網台咧 ，day one 咧就係由六位一齊喺 D100 離開嘅同事一齊去創立嘅。咁咧，但係唔知點解咧，一路做咧就有個訊息出咗嚟啦。啊，唔知點解硬係嗰兩個人先係一個老闆咁樣， 佢無論啲行為啦，或者講嘅嘢啦，或者甚至乎地理啦，或者佢即係開頭都文明嘅，咁但後來越嚟越咧，令到有一啲嗰兩個而家嗰個所謂大主嘅人就被排斥。咁好多原因嘅，就唔係單方面嘅，有時候咁有時候係嘅。咁於是乎形成咗一個勢力啦。咁咧就加上咧，即係當時個勢力咧就越嚟越。即係本来由六个后来变咗四个咁样。后来嗰四个呢就有啲人又自然一定要搵一啲比较，即係当表态嘅时候投票嘅时候，对一啲重要事项呢就会企埋喺比较有势力嗰边嘅。咁嗰啲系咩人就唔讲啦。咁可能系包括我啦。咁呢於是乎呢就令到嗰、那个决策呢就令到某一少數嘅人咧，就覺得同開頭嘅初衷已經越嚟越偏離啦。因為開頭大家咁高咁大，大家有決策權，大家都為咗個台，為咗言論自由嘅。咁漸漸發覺有好多私心嘅嘢啦，即係呢啲都係大家嘅感覺嚟嘅，即係具體你叫我講係唔會講嘅。咁於是乎慢慢咧繼續，就有啲人就不如自己搞啦，有啲人就。既然你都走埋，就即係好似今日立法會咁啦，咁佢哋就做乜嘢都得㗎啦。咁佢哋做緊嘅嘢呢就同我哋開頭呢好憎人哋做緊嘅嘢呢就相同喎竟然。咁所以呢就更加令到已經離開咗嘅人呢就覺得嘩離開得啱啊，走得好啊，原來佢哋真係咁嘅人嚟嘅咁樣。咁但係呢喺呢個 moment 呢我就會覺得冇壞啊，咁佢哋既然係咁有私心，既然係咁同開頭嘅初衷唔同，冇所謂喎，因為佢哋嗰個投射出嚟嘅畫面呢就係冇變到嘅，可能仲係同以前一樣，或者比以前更加好嘅。咁佢做返一啲以前佢最憎嗰啲人做嘅嘢，亦都冇關係㗎，因為嗰啲我哋嗰呢班走出嚟最憎嗰個人做嗰啲嘢呢，到到而家都仲係 work 㗎喎。個關鍵呢就係呢嗰啲受眾呢一旦覺得網台是什麼一回事呢？網台就是一個地方，就是被人家發洩的。那些人講完出來呢，我就舒服了的。我就靠曬你的了。你們真的好彩你們講了。那當一班聽眾全部都是抱著這個心態或者這個角度去聽網台的時候呢，那根本個個都是變成演員了。即是你不用做回自己，只要你滿足曬肯捐錢那些人的期望的時候呢，咁咪 win-win 囉，即係佢哋又覺得嘩舒服晒喎，喂佢哋呢咦有錢舐下喎，正喎，唔使返工喎咁樣。咁嘅時候呢、這個 win-win situation 呢係我呢啲天真嘅人呢先至嘥咁多篇幅走去成日講。我而家講到咁多次之後呢，我覺得根本我就唔想再講，原因就係我改變唔到佢哋點樣諗法㗎嘛。即係一啲呃人嘅人，有一啲被人呃完都很開心的受眾，而最尾退後一百步看，那些被人呃了的又沒有壞的，他又不會轉了民建聯的嘛，他會繼續把口呢都還是講緊嘩追求公義啊，好憐憫啊這樣，但是呢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過，只是捐了錢給了贖罪券之後呢就覺得自己影響了社會，喂我靠你的啦，嘩靠你講啊，但是你講完之後個社會是不是有變呢，這樣這個就我又不敢說沒有的。那於是乎我就是在这些 stupid 的游戏和关系里面，我抽离了出来，即我觉得自己赢啦，当然即你现在觉得懒赢啦，无所谓。我觉得我抽离了出来之后呢，令我对这个世界更加清楚，令我对自己更加负责任。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接受不到我和我的朋友是一个这样的人咯。因为那些人在咪前面是一个天使来的噃，但是呢话咪后，哇屌咁样，点解你？喂，点同你做朋友啫？你咁样，咁但系冇所谓啊，即系大家都系为咗一个满足感嘅啫。有啲人就为咗唔蚀底，有啲人为咗钱，有啲人为咗名气，有啲人为咗追随名人。咁我成个 party 咧，要大家开心咧，我喺中间枉作小人嘅话咧，我都系一个不智或者一个坏嘅态度嚟嘅，即系我唔应该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抽离咗之后咧。即係哪怕我以前有萬幾人聽，而家得幾十人聽，即係其實喺個心理上面咧，當然你話嗰陣時前呼後擁嘅，我喺 D100 嘅時候，喂 佢日日都有會開嘅，唔關我事都叫我開會嘅。原因就係叫我諗節目，即係有個利用價值。咁 create 一個新節目有啲咩玩呢？你夾啲咩人撞啲咩呢？即係我同阿周慧陽做開，同阿細良撞埋先知有嗰個化作用噶嘛。咁當時咧就日日都係做呢啲嘢。嗰陣時喐啲一集都萬幾人聽 live。咁但係相對翻而家咧，我覺得而家個質素係高啲咯。即係唔係話你好聽啲啊？即係唔係話我節目質素啊？我對我自己嗰個交代咧，我而家心理係好平衡咯。以前真係好大壓力㗎，喂！你今日有萬幾人聽，今日無端端又有人捐6000蚊嚟，即係有時3000啦。咁但係今日38蚊咁樣，即係嗱，我當然我唔係我攞個比喻啫，即係當然我今日個成本又唔係747，我又唔使出糧出10多萬，我唔使交租交40萬，咁你按比例我都好多㗎啦，又多謝曬即係 sponsor 我啲朋友㗎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個心理平衡係好難買得到㗎，即係我呢啲咁心理唔平衡。咁岩蠶咁不滿現實嘅人呢，即係能夠自己 create 到一個方法，有支咪俾我，有100多人聽，喂，真係算點啫，都好好㗎啦已經。咁相對上嚟我開心囉，起碼同埋如果大家你又覺得聽得舒服，你又覺得啊又講啲嘢，你又令到你有一個反思嘅機會，或者又刺激到你個對一件事嘅睇法，喂，仲唔係贏曬咩？即係只不過唔同嘅贏法啫嘛，即係佢哋 win-win 佢哋嘅事啊嘛，係咪？咁我覺得我咁樣都仲有人支持咧，即係想點啫，都非常好啦，係咪？咁我又唔使出街，我淨係翻自己公司，咁我開著曬燈，咁又唔使 operator， 咁我成本啊真係的確幾低嘅，交下電費啊，食下嘢啊，請下嘉賓搭車啊，請下嘉賓食嘢咁樣，咁我都已經好樂意噶啦。即係我亦都你話我冇壓力就假嘅，即係今日我有。虽然我把口就係话有100多人听好开心，唔通个1000多人听你又唔开心咩，咁唔会㗎嘛。咁事人就始终都係人㗎嘛。咁总之即係以我用呢种态度啦，你可以话阿 Q 精神啦，即係你预咗输嘅你有粒豆食下你都当赢咁样，你可以咁样嚟评价我嘅。咁我觉得 ok 咪 ok 囉。而你又继续听或者继续咁 dislike， 咁你都起码留意我 channel 啊，係咪先。咁亦都要多謝我 dislike 嗰啲 haters 啦。 蔣懷松冇事 ，Louis 0079探長你好，約翰小夫啲事分析得好詳盡，感嘆號 Michael Mac， 我而家才知不是由那夫婦擁有 ，No man 忠於自己最緊要。蔣懷松其實兩公婆本質係咁，冇變過。 好似好熟咁喎你。喂，頭先邊個話冇事啊？哦，你话食字系嘛？因为咧最近令我 confuse 咁咧，因为有个朋友咧就喺雨伞嘅时候识嘅，系游走团嘅其中一个经常游走嘅一个分子嚟嘅。因为我哋以前有个叫游走团咧，就唔系组织嚟嘅，系纯粹咧系喺雨伞运动里面嘅一个 WhatsApp group 嚟嘅啫。咁、那个 group 咧嚟做乜嘅咧？因为喺嗰度萍水相逢，明明。唔識嘅喺個吹吹下水，或者日日見到成為一個友誼圈。咁底下呢，我哋為咗通知大家個情況，幾時有速龍啊，幾時熱狗出嚟搞事啊，幾時有嗰啲藍絲出嚟搞事啊，我哋為咗作為一個通報，我哋識得走位，識得去 support 大家，就產生咗呢個 group。咁其中一個叫做位呢，佢開了一間居酒屋呢，就叫武士。咁呢就喺尖沙咀嘅當時，咁而家搬咗去大角咀呢，亦都成為政治界嘅一個熱點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想見下阿 Tanya 啊，想見下長毛啊，想見下其他大狀啊，嗰啲打即係專幫人打嗰啲免費官司嘅義士嘅律師呢，就可以去到共冶一爐㗎啦。咁我梗係唔會喺度講佢地址啦，如果你有興趣咪問我囉咁樣。咁呢你如果有機會幫襯下佢啦，咁佢去到啊，梗係唔係貪嗰啲嘢好食啦，咁啊，梗係去到梗係支持下一啲形象鮮明、立場鮮明嘅一啲生意人啦。咁佢做生意都幾叻，咁因為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咁所以阿偉咧都係我一個幾欣賞嘅人嚟嘅。咁咧佢開一間武士啦，咁啊所以叫武士偉啦。咁但係近來咧，我又有另一個朋友咧開一間叫咩武士話 ，Davy 嗰間。嘢冇事， 野武士燒灼巴，咁亦都係我朋友嚟嘅，咁大家亦都去幫襯下啦。咁咧，亦都今日我行過啊安靜個 office 近附近有間拉麵，又係叫武士喎、哦。我真係即刻想入去踩下場咧，究竟係咪我認識嗰啲朋友嚟嘅？但係佢係未開咁樣咯。冇啊，唔知點解講講下講咗呢位朋友，因為見到武士。咁啊 ，Louis 00979啊，又係三面口嘅。咁啊，請你自述下究竟你係點樣入嚟噶啦？咁啊 ，Michael Mac 咧就係咯，我答咗你啦呢、這個。咁有時被欺凌嘅人咧，佢冇同欺凌佢嗰個人唔咬言噶嘛。唔知你有冇咁嘅經驗咧？可唔可以讀過啊？中小學都知噶啦話呢啲嘢，答咗你噶啦咁樣。咁係咯。 Mars 情況就好似 Facebook 當初一樣 ，Max 老探長時常提大家唔好深信權威言論，耍獨立思考。Keith 唔明點解安靜走過，他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咩？ 喂 ，Keith， 其實如果你係我認識嗰個 Keith， 係咪嗰個 Keith？ 係咪 Keith Ho 咪同一個人咧？你估？當你係啦，你喺嗰啲機構做，你冇理由唔知道。有啲學生係坐喺度躺著有中槍啊嘛，咁其實咧，照我嘅分析咧，就如下，咁我亦都問過當事人，佢亦都冇答到我，可能唔想答，亦都可能唔係同一個 team 嚟嘅。OK， 咁咧就就係因為咧阿安靜咧，即係我嗱呢、這個我分析純粹係經唔到證實，兼夾今日問咗佢證實唔到，因為咧。啊、安靜呢有啲真正嘅唔係為咗工作而認識得嘅一啲喺不丹嚟嘅朋友，佢亦都喺個不丹嗰度修練過嘅時候認識嘅朋友，就當佢香港有節目嘅時候又請過佢哋上嚟做嘉賓，咁呢但係唔知啊佢哋個台嗰啲某啲有權力嘅人呢又係搞緊一啲 campaign 呢係同不丹有關喎、哦。咁以我所了解嘅慣例呢，就嗰度呢往往呢都係一山不能藏二虎嘅。曾經有個人寫本書呢，好多人問，寫得好好好暢銷嘅 suppose， 但係呢俾咗佢哋發行之後呢，原本應承咗會發行嘅地方呢就冇發行過。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生意人呢，有乜理由本書咁高聲望，咁多人追捧，而嗰本書俾咗你發行，而你就度度都發唔到，你又唔好話嗰啲大陸書局唔發，大陸書局唔發就梗㗎啦。咁甚至乎佢應承過人哋喺樓上書局度發，但係點知經過放蛇之後呢，嗰啲樓上書局嘅老闆呢竟然話：我問佢好多次啦，一本都唔俾我嘛咁樣。咁究竟係咩事呢？咁我大話不解好耐呢，咁但係有個女人嘅諗法就話俾我聽。佢就係話，即係嗰個女士咧就話、可能咧就係、是、有啲人接受唔到咧嗰個寫書嗰個人係暢銷過自己老公咁樣。哇！當時真係恍然大悟啊，原來呢個都可能是一個因素嚟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你用翻呢個邏輯去判斷呢件事嘅時候，點解安靜躺著有中槍咧？咁似乎呼之欲出啦，係咪？咁呢個係純粹我嘅分析。咁啱唔啱咧？可能。一世都唔会知㗎，因为唔通嗰人认俾你睇咩？唔通你估睇王晶啲戏咩？你踢爆我之后，係喎、哦、我就係咁样啦，当时我只液晶睇眼镜咁样戴落去，咁样话一次俾你听咩？唔会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啲算唔算係是非呢？咁我希望阿豆冇识写题，唔好写埋呢个女啦。我唔想吸引到啲人专登嚟咁样听，但既然大家咁多朋友对安静都咁关心，我只不过咁样讲出嚟啫。咁因为呢我咁晏先讲呢有好多原因嘅。因为呢件事我为咗答各位朋友嘅内容呢我就拖到咁晏呢原因就係某啲 haters 同埋某啲厌仔呢就应该听到呢度唔听㗎啦。因为有好多呢表面同我都仲係好 friend 嘅旧嘅城寨友呢但係仲係都仲係忠实拥趸嚟嘅仲係城寨嘅。咁呢我唔排除佢哋会督背脊啊或者专登。因为其实有啲人好得意佢唔係一个唔係惡意嘅但唔係惡意底下又好鍾意聽人哋鬧交嘅咁樣甚至乎好多 好多喺街撞到嘅听众咧，就成日都哇，你同阿女王闹交真系精彩，哇正，我听过几次咁样。喂，我做咩要满足你啫？系咪先？咁所以咧，我所以咁晏先讲咯。咁因为嗰啲人通常都系飞带啊，或者咧一见到广告啊 cut 啊走啊 reload 啊咁样，咁啊冇心机听嘅。咁如果突然间有人爆响口咧，喂探春讲是非啊正啊喂咁样，咁你都起码听到两个钟头先听，咁真系多多益善啦，因为有广告噶嘛。咁同埋你见到广告呢就记住欣赏埋人哋点样拍囉，就唔好 skip 住囉，原因就人哋嘥好多钱去拍个广告㗎嘛。咁所以呢就係呢个係我嘅私心囉。我唔明啊 ,Mars What 呢话情况就好似 Facebook 当初一样係点解呢，即係当初就係諗住即係发表平台后来变咗做生意係咪，咁呢个都正常嘅，我估你係咁解呀。咁啊，仲有嗱，有好多人都有跟开嗰条线嗰啲咧，就知道嘅。咁啊，为咗咧，唔知咩叫城寨嗰啲人咧，唔知道我哋讲乜而走咧，不如我哋又转转话题啦，不如嘛。因为始终都系呢啲都系是是非非嘅嘢，即系大家唔同睇法好正常嘅。虽然我觉得呢啲唔系是非，即系攞件事出嚟分析，系更加令到大家了解人性。更加有多一個 reference 俾大家去參考，大家第時見到類似嘅嘢咧，都用一個邏輯嘅方法分析一件事嘅對與錯，就好過咧，我同你 friend 啲，所以我企喺你嗰邊咁樣，我就好鄙視呢啲咁嘅情況嘅。 長華長華邊度會同果類人熟啊？果啲咁嘅生意人，我你啲咁嘅小聽眾。Hugland 終於撞到直播， 喂多謝你喎、 果然是鬼節紅紅炎黃解讀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原來是愛 DLK 紅紅個女人的老公出過書架嗎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我原本打算果提寫一個網台的歷史，如果不惡我刪去、 啊、不要啦，你講緊、探長暴肥200磅一發不可收拾，六嚿腹肌变翻零嚿咁样咪算咯，可能仲多人听。监制肥过只猪咁样都得噶，监制都拥趸噶嘛呢度。我有个朋友提醒我咧，啊系啊，讲埋个名字都唔惊。阿 Kenny 啊，二三四 Kenny 咧，我琴晚同佢食饭啊，定前晚啊。咁咧，琴晚前晚啊，是但啦。咁呢就佢呢就同我分析緊，喂唔撚掂喎探長，你越嚟少人喎、哦。咁我冇辦法啦，因為我真係唔係好 juicy 啲嘢。喺度學下人哋先得㗎嘛，啲標題講到匿埋習近平個床下底瞓覺咁樣，你睇下即刻佢做個分析同埋統計嘅。佢話啲呢越撚浮誇嘅標題呢，越係人人都唔知得我知嘅標題呢，嗰啲真係過十萬㗎喎、哦。即係佢玩花生台某啲節目呢，咁老实讲好难搞喎、啊、对我嚟讲。即係唔通我头先咁样 brainstorm, 咁求求勾啊但冇识得照咁写咩，唔通如果真係夠胆咁写啊，你咪睇下有几多人囉。即係有几多人关心你有几肥先得㗎嘛。即係只不过纯粹係我自己讲完呢，就希望大家俾啲鼓励我，即係唔好变返回复原形咁解啫。因为好唔抵㗎嘛，我已经冇食嗰啲粥粉面饭包甜品㗎啦，但係都肥返呢就真係一定有内里有啲乾坤嘅。咁当我捉到鬼嘅时候，我话返俾大家听我嘅经验，咁大家都有着数啦，係咪先。因为我曾经呢即係不识好歹呢走去飲酒啊，然后生酮係唔飲得酒嘅。嘩嗰次真係死去活来啊，我从来冇试过飲酒之后係咁辛苦啊，嗰次真係好惨嘅，辛苦到辛苦过呕啊真係。咁所以即係我都係当自己一隻白老鼠啦。咁而家加埋哈佛就话有人话嗰啲嘢系毒药咁样，我又做白老鼠做咗咁耐都冇死到，咁好彩。 Keith 后咁样都好，早点认清楚他们。Michael McGee 人性， 嗯，冇错。阿美你哈咩春咧？请问 美兰哈哈哈哈哈哈 ，Mars 当初系一班同学创作。搵信换 代学志 光啲题，长到两行都写唔晒， 长到两行都写唔晒。喂，咁咧阿May咧，我早排咧仲懒叻咁样咧，我仲咧成日咧自己磅完重咧，就影个磅俾阿May睇嘅， 即係嗰陣時懶叻咁，因為大家都一齊生同，諗住共勉之啫。咁點佢又唔影呢啲？即係然後佢咧就話自己減幾多減到一個樽頸減唔到咁樣。咁我當然鼓勵佢啦，我用一個好極端嘅方法鼓勵佢添。因為阿 May 咧其實是一個靚女嚟嘅，真係。尤其是我睇完一套美劇咧，叫做嗰套叫咩名咧 ？Sense8 咧，裡面其中有一個角色咧。佢瘦咗就係咁嘅樣啦，索到爆啊！但係佢偏偏咧就唔用呢啲，即係唔夠決心啊！咁我繼續要鼓勵佢，阿 May 你要學 sense 其中一個女主角咁樣先得㗎，你唔好放棄啊！你真係有呢個 potential 㗎嘛？ 美男探長變咗200磅肥仔， 咁啊唔會嘅。我頂籠都係肥翻86磅嘅啫，即係我而家好唔想啦。咁但係當你已经戒咗淀粉同糖，都去翻86磅，真系好唔合理啊！呢、这个世界公平咩？如果系咁样，喂，多谢康康。 恒富港币38元，少少意思去饮茶。 嗱系啦，嗱我已经满足咗咧。头先正话有啲人问关于安静嘅话题啦，咁我系时候咧就。讲一个咧冇咩争议性嘅嘢啦，纯粹系我呢个礼拜嘅一个我嘥好多时间去留意嘅一个问题。咁众志亦都讲咗啦，即系我当然觉得呢个极权嘅扑街冚家铲嘅政府，即系中国啦，即系咁样去拉一个众志嘅成员，系想盘佢关于众志嘅嘢，你又几咁荒谬啊？喂！人哋系咪中意关你鬼事咩？即系你冇理由，即系同人质一样啊！简直系老笠啊！即系觉得共产党点解叫共匪啊？真系唔系冇原因嘅，即系佢哋做埋啲嘢同匪一样。所以我真系劝嗰啲社民联啊、中资啊嘅朋友啦，真系唔好翻去啦。即系你尽量去探亲咧，我都觉得好难翻去嘅。咁但系假若你翻去做嘢，你系咪唔做你唔接嗰單 job 就會即刻面臨經濟危機先。假如唔係嘅，咁你咪試下嘥多時間喺香港同啲朋友 hang out， 即係搞一個良好嘅關係網，就甚至乎主動啲去做一啲比較難啲去揾嘅 job， 好過一啲好容易而要翻大陸賴嘢嘅 job 啦。因為真係人人自危嘅，你翻得去，因為一過咗羅湖橋，根本就係一個萬方嘅世界一樣。即系你的生命保障唔到，最主要你自己唔惊唔紧要，但系你屋企人好担心噶嘛，咁所以系咯，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咁咯。我梗系要声讨嗰啲行咗落祸嘅仆街啦。 进阶标题对于吸引新听众入嚟都好重要，美男你同监制顶住啊！你哋系我目标嚟噶。 哇！好大，好大压力。 而家几重？美男，我系笑你头先作嗰个题啊。 哦 ，OK。 刚刚想问嘢有问题添。 哦，咁咧，小明咧就我而家咧就150磅啊，争少少，即系148.9啦。咁但系我。曾經最巔峰嘅時候，所謂巔峰就係最輕磅嘅時候咧，就係136嘅，得幾日啫。咁我最近一個樽頸咧，一個平台咧，所謂就係150咗成幾個月嘅啦。咁、那個狀態其實最好咧就係140，那個狀態最好咧就當然係130多磅嘅時候啦，因為。130多磅嘅時候咧，令到我好中意做運動啊！原因就是可能個身輕咗咧，咁同埋做即係個體力係強啲嘅，做運動係唔攰嘅。咁當我升翻140磅鬆嘅時候咧，我覺得做運動好攰啊！一來重咗啦，二來就係可能輕微破咗酮啊。因為破咗酮嘅時候，你唔係用酮質去支撐你，但你又唔夠葡萄糖喎，咁你會覺得好攰咯。个咪好残咯，咁所以我都要振作噶啦，即系多谢阿 May 嘅鼓励啦。咁我同阿监制都会揾出个真空，令到自己食得开心啊，做嘢做得开心啊，生活得开心咯。其实最主要唔系话帮大家减肥咯，即系 keto 系令到你一个开心嘅生活，同埋一个比较 productive 嘅身体咁已经，喂，真系钱都买唔到啦呢啲。 即係諗下大樓咁 Q 有錢，咪又係神病賴嘢係咪？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個價值真係，即係寧願你要神病啊，又話寧願你要有好多錢啦、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嘢就即係我諗人人都識答嘅，但係到你自己嘅時候唔得嘅，唔食飯點得嘅啫？咁你咪自己整定咗咯。即係其實你可能係唔信我哋呢一套方法，即係 keto。但當你信又話唔得嘅時候，你係咪覺得好矛盾先？即係明明嗰啲你中六合彩又難啫，叫你唔食飯有幾難啫？如果相對中六合彩係咪先？ 小明坐火車 上 漲，而家 幾重？ 美麗，我係笑你頭先作嗰個題啊！永子，你剛剛想問嘢有問題添。 啊好，呢、這個開始答。 M B 鄧模式精煉椰油確是毒，冷炸手油是補。Michael Mac 椰油問題，只要你明白哈佛不是大曬便明。小明坐火車136徑，韋信援探長自暴自棄放棄直食得再運動86磅指日可待。小明坐火車心痛嗰陣做咩運動 ？Wendy Real 多謝鄧大哥。 鄧老師真係幾時都要多謝佢，因為咧佢啲佢啲資料又充實啦，同埋佢我覺得啊鄧老師咧佢有軍人嘅本色啊，即係多一句嘢都唔會講嘅，從來都。讲亲啲嘢咧都有份量，同埋经过 research 先至讲，同埋资讯性好强啦。咁即系呢啲朋友真系好难得啊。咁咧就佢系咯，佢话精炼椰油咧系真系唔得嘅，因为椰油咧系一个唔稳定嘅油嚟嘅。即系当你温度太高咧，就变咗第二种质地嘅，系有毒嘅，真系。冷炸咧就系即系话佢温度好低嘅时候提取出嚟嘅脂肪嚟嘅，咁咧系好嘢嚟嘅。是好到不得了啊，即是可以话是，即是当然又不可以不应该太夸张啦，咁但是比起你其他食的食油是更加有益，同埋更加对我哋啲 keto 嘅人是好有用处嘅，即是好有实用价值嘅，同埋好明显啊。因为我哋最轻得快嘅时候就是食好多椰油嘅时候啦。咁哈佛就当然唔系大晒啦。咁但是呢哈佛嘅咩呢，哈佛代表咩呢，哈佛的学校代表什么呢，又或者哈佛某个学生就代表什么呢，即是大家这么 detail 的完全不分的。一听到哈佛两个名字，就算你读个课程呢你都觉得自己很劲，亦都很多人追随。但正正不是嘛，发表这个椰油是纯毒都是其中一个人发表的论文而已。都不是论文，是一个那些会议来的而已。不是说没有落到 paper 的，不是一个证据嚟嘅咁样，咁但系咧，一般人一听到哈佛咧，就即刻松晒啦，即系你喺哈佛扫地嘅，都叻过喺地铁站扫地嗰个咁解嘅啫，真系。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劝人哋唔好崇拜权威咧，就唔好听到哈佛咧就咩毛都松晒咁样，咁就系呢个原因咯。好明显，呢啲哈佛嘅学者咪就系帮一啲商业机构去讲嘢嘅啫嘛，因为美国本土。根本就冇椰子種得到嘅，因為唔夠熱。可能南部嘅，譬如嗰啲Florida 嗰啲可能種到嘅，但佢都唔係一個生產椰子嘅國家嚟㗎嘛。咁所以好大嘅誘因喺陰謀論嘅角度，原因就係佢咪狂推菜油同埋豆油囉，因為佢哋最多呢啲咁嘅生產㗎嘛。咁椰油同佢唔關係嘅，咁咪抹黑囉。即係我就係咁簡單嘅睇得。因為如果然后真的去讲的纯毒呢，其实我和监制已经死 Q 了，我们真的超过20盎吃了在一年里面。如果是纯毒，那我全身都是毒的了，真的。那 Winsome 呢，你又不用担心的，我就没有自暴自弃。如果我自暴自弃我都开心一点，因为呢真的可以放任地吃东西，但我真的没有。但问题就是因为我要翻工，成日都好长时间工作喺街，咁我焗住要食啲增阔，太多增阔嘅时候咪破铜咯，破铜啊真系又病又剩，真系唔老礼啦。咁啊，小明又问我做咩运动，其实我就冇去做 gym 嘅，咁我只系每日行几百级楼梯啦，同埋我做下引体上升啦，同埋斜角嘅掌上压啦。单手的掌上压，但单手我还未得，我在两级楼梯勉强做到， 三級樓梯我做到十下咁樣咯，單手掌上下。咁如果能夠平地做到嘅時候咧，我一定拍片俾大家睇嘅。但係都未有耐啦，因為真係好難嘅實在。咁啊，仲有係啦，冇錯啦，阿 Michael 啦，講啦 ，Michael 咩生酮嘅不是節食。咁所以有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keto， 唔知咩叫生酮，唔緊要。咁你試下，如果想聽廣東話嘅，有兩個選擇嘅。有啲人就叫我唔好叫我聽，有啲人叫我唔好推薦去聽女王。咁仲有一個咧，有個阿叔咧定阿伯咧，就話自己發明嘅一種叫做古道生酮啊，即係古代嘅道路嘅生酮。咁嗰個一個 EE channel 嗰度，嗰個阿叔唔知乜水嚟嘅，滿有自信嘅一個教授定博士啦。咁佢講話自己係咪自己發明，我唔 care 啊，完全唔 cares 啊，完全。咁咧，但係佢講嘅基本嘅概念啱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揾下古道生酮嚟聽下啦。甚至乎市面上咧，亦都好多，即係 Facebook 上面亦都好多生酮嘅Facebook page 或者 groups 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樣。咁所以唔明嗰啲就睇下啦。如果唔係，我唔會喺度再重新講，因為我喺度不下講過20次都唔止啦。 烦恼重太，搵信王 Michael Mac 生堂啲人都唔知系乜变吸引入嚟，节食人人都识嘛？小明坐火车理发 ，Michael Mac 生动我大啖吃肥猪肉，这是节食吗？唔 Jackie 点食法？搵信王嗰条系作俾你嘅题，点解冇人明？小明坐火车用果渣嚟蒸，连米食乜油都毒，冷滑初炸就最好。 哦，我真系唔够你幽默喎 ，Vincent。原来你话嗰条系睇唔到你个 quotation mark。探长自暴自弃，放弃节食，不再运动。哦，咁老实讲，虽然你几幽默，但系真系 who fucking cares？ 即系除非啊，你嗰个名系谢霆锋咁样，可能啲人会 care 多啲咯。因为呢我成日觉得呢我好似一个围村嘅一个讲古佬咁啦，即係一个围村其中有条友都系讲嘅，咁有百几人就围住佢听嘅。咁但係呢有好多围村嘅兄弟呢觉得喂有计呀，哇你出尖沙咀都点呀。咁但事实证明围村有得咁少人咋嘛，咁我都想尖沙咀好多人听我讲嘢嘅。但问题就係、是、尖沙咀啲人唔識听围头话㗎嘛，咁你好勁都冇用囉，老實講，因為實在太多人唔明白我講乜啦，我發覺。尤其是呢有啲空降突然間入嚟嗰啲呢，你都能夠繼續維持呢，我覺得真係好幸福㗎呢、這個感覺。因為你都起碼明白我講乜嘛。但我發覺要明白我講乜嘅話，我要嘥更加多力水去講囉。因為好多人都唔明白我喺度做緊乜㗎，真係。尤其是你冇標題囉。 行向徐法土博士，小明坐火车做运动唔会见晕咩？我踎低起身都会晕喎。Terry 霍刚入，可能 miss 咗好多 points。想真心问探长，回首前尘，虽然低一嚿唔值得留低，但有冇一刻觉得有人刻意拨火，而加速一大班主持同时间离开 ？Michael Mac 古道生动那先生是真化学博士。可信 哦 ，OK， 咁大家就要听下佢啦，即系多个选择啦。因为曾经呢度有一朋友，唉、哎，你咪捻再叫我听女王啦，屌咁样，即系我唔明点解啦，咁精彩又嘢睇有得 J 下咁样，咁啊可以听啊 J 下呢个博士都得嘅。咁嗱，呢个 Terry Cork 咧，你好似唔系好留言，但系咧留言咧就非常尖锐啊。咁我再消化下你个题先，你讲咩先？咁你话刚入系咪？我真系未见过你突然间会留言呢，你是不是 D100 的听众呢？哇，突然间好多 create 了很多问题。咁你我想你有份是自己有捐个钱添嘅，我直觉上啊。 刚入可能 miss 了很多 points， 想真心问探长，回首前尘，虽然低一嚿不值得留低，但有没有一刻觉得有人刻意拨火，而加速一大班主持同时间离开。 哦，咁好易答啫，我再睇返你一次。刻意撥火梗係有人啦，咪就係大班啦嘛，即係好明顯嘅。佢成日出埋啲口述呢，因為大班點解佢一出口述佢嘅射程範圍只係走嗰班人，就唔係 喺度做好耐嗰啲咧，嗱，譬如阿 Q 仔、尤清源，佢嘅關係咧就唔係淨係喺電台建立噶嘛，佢哋會一齊去旅行，上去屋企食飯，即係一個比較深層次啲嘅朋友。咁但係一齊走嗰幾條友咧，我知道啊，劉世良兩公婆咧都有去佢屋企食飯嘅經驗，或者都係相對比較 close 嘅。咁呢個又係例外啦。咁除咗嗰兩公婆之外咧，其他會一齊走嘅咧嘅人咧，全部都係因為大班潑火，即係出口術，就令到我哋嗰啲人好容易俾佢一潑就走嘅原因咧，就係呢班人咧，全部都係自己有個專業嘅，即係唔係靠佢啲 show 錢去維持嘅。咁一個老即係喺唐人街開士多嘅老闆嚟講咧，佢同嗰啲伙計之間嘅關係咧，佢係好憐憫嘅，即係有啲真係，如果我叫你唔做，你真係冇嘢做咧，佢又未必咪差到呢個地步嘅。即係例如有啲譬如梁繼章嗰啲咧，佢真係好難揾得翻電台節目做噶嘛，而佢由年輕嘅時候已經貢獻咗俾港台，冇喺港台做，佢真係可以行嘅路唔多嘅時候咧。咁喺呢個層面咧，可能喺梁繼章眼中咧，大班係一個好老闆嚟嘅，因為佢唔會搞呢啲人嘅。就算佢冷嘲熱諷咧，潑佢咧，佢都係唔係想佢走嘅。咁但係我哋呢啲半邊人咧，即係話又做得幾好，又聽眾又幾中意嘅，又唔係使做呢一行都生存到嘅主持咧，佢覺得受唔到我哋啲氣咯，可能有一刻。咁於是乎咧，佢就逐過嚟咯，包括其他人我唔知啊。周博賢咧，點解佢都想唔做咧？原因就係佢無端端公開講：，哇！如果你啲人咁麻煩嘅，咁難 handle 嘅，我連周博賢推歌都唔俾佢做咁樣，即係都 cut 埋咁樣。一句啫嘛，咁啊周老闆就興到飛起啦！喂，而家我靠你份人工啊，即係呢個諗法係好正常嘅、哦。咁其實我疑問過花家姐啊，其他啲個喺嗰個禮拜裏面咧，都係聽到佢喺節目度出埋呢啲口述，類似口述。咁於是乎咧，即係大佬人要面樹要皮，屌你公開講我仲喺度做，我仲係人嚟嘅，就係咁樣啦。咁佢又冇話我嘅，其實當時。咁佢成日都冷嘲熱諷我咧，咩識字頭上一把刀啊咁嗰類嘅啫。咁呢啲就唔即係我當你講笑啊。即係如果我要奚落佢啊，咁我大把呢啲咁嘅竹去笑佢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我敬老啊，費事話佢啫嘛。即係佢啲嘢我都知唔少噶嘛。咁於是乎咧，我淨係攻擊佢擺個毛澤東像喺個台嗰度。我最鄙视呢啲人㗎喇，因为明知嗰个毛毛你都崇拜嘅，呢好人都有限，好极都有限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係咁样囉，即係呢度你呢、這个咁敏感嘅话题，我亦都即係用返我嘅记忆讲返出嚟啦。唔知你满唔满意呢？咁样即係唔知满唔满足到你，唔係满唔满意。 Michael Mac 古道新动那先生是真化学博士。可信，Jackie 成飲水精容其他飲品都會健康好多。 唔係啩？ 真心欣賞探長，係由佔中時探長無落金鐘個黨口執黃皮帶襟針，太商業計算了。美男、Terry Kwok 係咪澳洲嗰位 ？Terry Kwok 城寨開台捐了20,000。 哇！ 入嚟先，揾信黃咩色字頭上一把刀。 屌，唔知咪算咯。哇！你捐20,000咩俾城寨啊，劲喎！咁啊点啊？捐20,000俾城寨，有咩贡献咧？对社会你觉得？我唔敢讲啦，真系。 Born James 刘氏夫妇系因为长者安居协会本尊唔俾佢哋出版先反面走人。向向徐化普博士极个企，佢有个叫化学人生记节目，我听晒，但唔明佢点解会取林面 GG 太阳港破洞之力。 喂，监制，原来嗰个古道生同佢有取咗林姨姨啊？我真系唔知啊呢啲嘢。喂，点啊康康，你同好熟噶？因为我今日啱啱经过。阿林姨姨嗰间地产铺咧已经转咗手啦，佢系咪已经退咗休咧？因为嫁咗， 哇，咁都有人娶佢，真系恭喜晒啊！真系。咁咧，头先Vincent 咧，如果你唔知道咩叫识字头上一把刀咧，就算啦。咁咧 ，Terry 咧，我谂两公婆应该识你嘅，因为佢咧就好注重嗰啲捐得特别多同埋捐得特别少嗰啲人嘅。咁啊，恭喜你啦！咁同埋啊，呢个 Bon James 咧，你话咩长者安居协会嗰单嘢咧，我略有所闻。但系咪因为咁样走咧？我又唔 quite sure 咯。 Terry Kwok 探长说得甚是，彭洪林已移民咗去美国。 哦，明白。 Michael Mac 男女士，我特登不提。 男女士特登不提。我唔知道你讲紧啲乜 ，sorry， 你头先系讲咩噶？先及下先。哦 ，OK， 咁啊，仲有唔提咩唔提咯，唔紧要。咁咧就阿 Terry， 你话我说得是甚是喺边 part 咧？可唔可以具体说明咧？ Born James， 我老婆对女王信到十足。仲同佢抹菌总茶，不过又几有用。四个月瘦咗30磅。 四个月瘦30磅咧，就算渣噶啦。如果你个老婆系肥婆嘅话，咁如果你老婆系得百三磅，肥咗30磅就好劲嘅。咁如果你超过180磅咧，肥30磅系好少嘢噶咋。因为咧呢度有位常务嘅听众咧。即係我嘅網友，亦都我真人認識佢嘅。佢280磅之後3個月定4個月咧，已經剩翻190磅。咁我當然唔係話佢啲冇效啦，所以我成日都叫人推薦人哋聽女王噶嘛。喂，大佬 ，Michael Mac 人家娶林依依關我們乜事？ 其實真係唔關事嘅，恭喜佢啫。因為我點都受過佢個包，因為林姨請過我食佢個包嘅，曾經喺煲底嗰度。哦，84磅輕30磅都幾好啊！咁你有冇跟佢先？其實生酮啊，梗係好啦。咁但係呢度都唔多講啦，因為講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嘅。但係反而啊 ，Gigi Kiang 咧，就係破銅之力。咁我諗你就聽翻頭先嗰啲啦，我都講得好清楚噶啦，我又唔想再講多次啦。因为咧，其实好贱格嘅，因为开节目嘅时候咧，我身体非常不适嘅，哇，敏感到咧个鼻咧又流鼻水咧，我唔知点解咧，一集中做第啲嘢咧，鼻水又收晒啦，又好似仲精神过头先少少添，奇怪。而家几点啊？我讲咗有2个钟有多啦。 Terry Kwok， 如他们认得，就不会 block Q 咗我，所以正如探长所言，有乜社会作用呢？ 真係 sorry 啊，遺憾啊，真係。嗱，其實佢好唔理性啊！捐20000嘅聽眾，你都 block 佢，你係咪真係精唔曬先？咁就係咁啊！即係你，正如我頭先講咧，一個正常做生意嘅人唔會咁做噶嘛。真係唔識形容啊！即係嗱，我對佢哋其實我冇同佢鬧交嘅，老實講，即係只不過咧，即係我再講到最後一次啦，即係當你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大家為咗言論自由或者為咗公義，即係你覺得我講大咗都好啦，即係走埋一齊嘅時候，大家都對大家嘅品德係有所要求，同埋都有所欣賞嘅時候，咁當你認識咗之後，發現佢變咗，嗱，如果有朋友嘅話咧，佢變咗。我意图理解佢变咗系点样啦，即系点解会变咗？佢一定有佢理由变咗，变咗贪钱，变咗咩都好。即系假如你有朋友，我会尽量包容同埋理解。咁但系当你继续系话俾你嘅听众听，你系好公义，行公义好怜悯，你系为咗山区嘅小童天使一般。喂，但系 off 咗麦之后，屌你唔系你变咗第二个人，你头先讲啲嘢假噶。喂，即系你唔好话佢啊，即系我都无地自容啊！即系我见到 我当你是朋友，而你是做出一些这么假的行为，即会不会人家又觉得我是这样呢？踢爆了的时候，那我觉得很难去面对这件事，即我在这方面的 EQ 其实很低的，即我觉得很难堪的，即我怎么可以跟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去做朋友呢？那可能我还未接受到有些人是即是精神分裂，一个身体里面有两个灵魂的，即是我知道世界上有些这样的东西，即是假若他承认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他的病例是真的曾经试过开咪是这个人 off 了咪呢就变回自己，或者变了第二个人开咪才是自己，即是假若我有一天了解到呢，原来有些人真的有这个病情的时候呢，我会原谅他的，老实说，因为我觉得他是朋友嘛，即是 day one 我跟他肯做朋友的时候，某程度是有些欣赏他对社会啦，对公义的执着啦，对社会的了解啦，或者甚至乎大家都是捍卫言论自由啦，不要说捍卫那么巴闭啦，即是争取言论自由啦，或者捍卫一个评论的空间啦，这样即是我都很欣赏的。咁但係我见到咁嘅情况呢，我真係无地自容囉，可以话同埋瞪佢难堪啊。咁咁解啫，即係唔使嗌交嘅，黑旋风唔使用剑啦，係咪？ Michael Mac 香港人懒自己煮食，有女王代安排。互助者 Born Dreams， 我好难煮饭，好能肥，我要食饭噶。搵信换 Terry Cook Facebook 录咗你 ，Terry Cook 到头来都系自我造神，商业计算，容不得预见。Born Dreams， 我有一次系观塘翠华同你打过招呼，你仲话上城寨做节目，你令我觉得佢哋唔系变咗。是而家呢个先是他哋的真面目。Michael Mac 成年人，食乜自己对自己负责。 哇，似乎我真的很 jumpy 啊，可能我讲嘢都，大家可能有听的时间有啲时差啦。咁我尽量了解一下大家答紧啲咩先。嗱 ，Michael Mac 咧就成年人，自己食咩自己负责。我谂咧，你应该系针对呢、這个啊咩啦，阿 Bomb James 啦。我好难煮饭，好捻肥，我要食饭噶。其实人人都要食饭噶啦，人出世要食饭噶啦，因为我哋社会同文化都系要你食饭啊嘛。如果人人都唔食饭，就仲得了嘅。咁但系作为成年人，你真系可以自己决定自己食乜唔食乜噶。即系香港又冇粮食配给，啲食物又唔系好捻贵。即系点解我讲粗口呢？因为香港的食物真系算好平嘅，相对系铺租贵啫嘛。咁嘅时候，你又想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好肥、好 proud 嘅话咧，即系美国啲 rapper 咧，肥佬都好 proud 噶。咁你话我要食饭噶，如果唔系点保持咁肥啊？咁样，我觉得成句系通顺嘅，系成件事系好合理嘅。但系当你觉得自己好捻肥，系有罪疚感或者，是自己不想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又偏偏是这样呢？这个跟你自己的意志力有关的，真的。即是正如 Michael Mac 说，成年人自己吃什么要对自己负责的。即是你不可以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肥有问题，但是又我要吃饭假这样。即是我要吃饭假呢，跟我有真普选就真的很不同的。虽然你的语气是一样的。因为我有真普选呢，是我付出了我要应得的东西，但是我很懒肥的，我要吃饭假。咁你就真係你连生嘅机会都冇囉。即係当你夏天行完楼梯个大髀损晒呢，啲肉磨到损晒。我大髀损晒我食饭㗎，咁你要接受啦，係咪？即係假如当你追完巴士，或者你唔使追巴士呀，或者你做完一啲运动，或者踎低起身见头晕嘅时候，嘩好捻晕呀，不过我要食饭㗎，咁样。呢纯粹係你自己嘅选择嚟㗎嘛。咁所以呢，你唔可以 negative 中嘅 negative 噶嘛，即系你又唔中意自己咁样，但系你又要食饭，咁即系呢啲未活喺活死人嘅世界咯，即系好痛苦。但系咧，你自己冇得选择嘅时候，咁好痛苦，咪喺地狱咁咯。咁但系你好痛苦， 但是你自己有一个自主权的时候，那你未可以脱离得脱咯，很简单而已。所以我最怕跟人讨论呢，喂，我不吃饭不行的，不用想啊。喂，但是屌，有糖尿病，有这样那样，屌，你自己选择的嘛，你有什么资格生啫？即是正如那些人又不能投票，但又生，喂，屌，政府浪费我们的钱，又什么都通过，高铁又通过，三跑又通过，这样。喂，但是你未能投个票，大佬，你有什么资格讲啊？是不是？所以啊 ,Michael Mac 就非常精警啊。 Eric 获2000元一个会籍，贵 D 101倍，十个议事20000，有几多人 join?Who knows? Danny Lee 探长你好，接咗上位 sorry。 我唔记得 sorry。 我记得大班讲过有啲人好叻营造自己形象，就係、是、当时闹你哋一起走嗰几个嗰阵。小明坐火车，我以前都以为我一定要食饭先得，过咗 K2 flu 内又系唔食都得。Harry 扩山留言 blog Facebook， 不过 James 我意思系同我老婆一起煮饭，佢食啲嘢好肥，我煮饭好难就佢。我唔系好肥，但我中意食饭啫。 哦，可能Bon 我睇 Bon James 啊，我唔系针对你，我听讲嗰啲嘢。可能你唔係太了解乜嘢係 keto 啊，咁所以呢即係一般人呢都好似你咁觉得，譬如你话食佢食啲嘢好肥，你举个例扣肉肥唔肥呢，例如腩肉肥唔肥呢，或者芝士肥唔肥呢，又或者椰油肥唔肥呢，咁样喺主流社会呢呢啲係好撚肥嘅。但对于一啲 keto diet 嘅朋友嚟讲呢，我最主要就是吃这些。咁所以我话你吃饭点解有事呢，因为吃饭呢先至係自肥嘅最关键。所有碳水化合物淀粉质嘅嘢呢都係令到你肥嘅 主要嘅元凶嚟。咁所以呢即係你可能觉得好荒谬，或者觉得好新鲜，吃肥嘢唔係代表你会肥嘅。是吃甜嘢、葡萄糖、淀粉质，先最主要令到你肥嘅原因咯。咁呢个你唔明咧，咁你就要听下女王或者古道生同啦咁样咯。咁所以我哋暂时系冇讨论空间嘅。同埋头先，如果你觉得我针对你咧，就 sorry 啊，即系只不过我借你嗰句留言咧嚟讲出一啲我对生命嘅睇法啫。啊，都唔好讲得咁大啊！身体的睇法啫。 Michael Mac 生冻食啲嘢好肥噶，小明坐火车我生酮素食，屋企人唔生酮又食肉做到嘅。Jenny Lee 有时食肉都是健康的，大致上都是个人健康的问题。Michael Mac 梅菜扣肉汁中多糖。小心 ，Go on James， 老婆用椰油炒菜好难食。 椰油炒菜几难食噶，即系因为椰油唔可以高温嘅。不过你用一啲普通嘅油炒，即系嗱一啲比较稳定嘅油啦，例如花生油啦咁样。炒菜猪油都稳定嘅，炒完菜之后先要落啲冷炸嘅，一定要冷炸嘅椰油落去加落去。但系前提咧就系唔可以食饭咯，同埋生果咯。咁讲到生果你又觉得哗然啦，因为生果呢就係食物中嘅天使嚟㗎嘛，点可以唔食啫。咁但係呢个都係一个误解嚟嘅，一个谬误嚟嘅。咁我哋不如了解一下生酮先至讨论啦，因为咁样呢都係斋讲 loop 嚟 loop 去呢，你都唔知道我哋做緊乜嘅。老实讲即係因为虽然生酮嘅 diet 呢就係最原始嘅食法嚟嘅，咁但係好奈何呢，我哋出世之前嘅几千年呢人已经代入咗呢个淀粉质嘅陷阱啦。咁所以呢一时间同你咁讲呢，你可能觉得我哋係黐线都唔定嘅，我都理解嘅。咁所以Bon 呢就如果你有兴趣讨论呢个问题呢，希望你了解多啲生酮飲食嘅基本同埋人嘅构造，人对碳水化合物嘅反应先至可以发展到讨论嘅空间嘅。咁我欢迎你继续九吹廿四啦，当然。 小明坐火车用甜谷煮甜嘢。 冇错。 Go on dreams， 我无意话你针对我 ，sorry。进教小明坐火车，生同加素食，劲。 我都觉得劲。 有时女王的建议是个人的，美男 Terry Park 真系唔知噶，但佢哋唔系第一次了，只系越嚟越红，越嚟越老炸。佢离开 D100 无奈话读书好要停刊，话整本新杂志叫香港人，嗰时都筹咗笔钱，又叫人买小企鹅会的送俾小朋友，但去咗边呢？ 唉，我谂你又中咗好多次招，阿 Maylam 啊 ，OK， Maylam 你咁熟嘅，你系咪中过伏咧？曾经，但好得意嘅，我觉得咧，即系嗱，九吹廿四咧系一个唔使付费嘅节目。所謂節目啦，咁有啲人呢就覺得嘩你咁有內容都唔收錢啊，咁奇怪嘅，咁亦都有啲人呢一入嚟就秒啦 dislike 啦，咁所以呢價值嘅嘢呢就真係見仁見智嘅，咁但係以阿 May 同埋 Terry Quad 為例呢，佢曾經真係城寨付出咗好多捐款啊成啊，咁但係你係喺即係你捐款之前呢，你係覺得話佢即係對我生命好大改變，又或者佢講啲嘢真係幫咗我，即係贖罪券咁樣而捐錢啦。即係我想明白個心態，因為我都有捐錢俾社民連嘅，因為我眼見社民連佢真係為咗個社會付出咗好多刑責啦，同埋身體力行走去針對政府嘅不是啦。即係我好即係 cheap 精嚟嘅，即係我淨係。会衡量呢啲嘢而捐钱俾边啲机构啦，例如绿色和平啦，个月都捐。咁绿色和平真係佢指出咗好多呢个世界发生咗好多好自私嘅商业行为喎，咁样。而佢哋又攞命搏走去嗰个彩虹号，走去令到个传媒好注视佢哋。即係我会捐钱俾呢啲，即係我好投机啦，即係呢啲比较激进啦，所谓。同埋一啲能夠刮醒人哋嘅一啲機構啦，咁但係我就唔明城寨有冇呢個作用呢，因為我曾經都係城寨嘅 founder， 咁究竟係咪值得你哋捐咁多錢呢？我都懷疑嘅，其實當時我見到阿大恩3000蚊買我張相呢，因為嗰陣時候我哋拍賣嘛，咁我何德何能要你俾咁多錢呢？咁樣即係我都有咁嘅感覺嘅。咁但係當然我嘅身家同埋收入個比例上，你捐20000佢當你係臭四呢就好正常嘅。咁但係我唔明啦，因為即係有時我哋呢啲九吹廿四呢，即係我又冇拗你捐款，我嗰啲唔係捐款嚟，係無償嘅一啲 sponsor， 即係當大家講到沉啦，當大家出嚟 hang out， 次次大家飲杯嘢都係我請，咁我好樂意嘅。咁但係有一次你肯俾錢埋咗張單嘅，咁我都開心嘅，即係大家有個互動，同埋大家有個尊重，同埋代表你支持。咁你 sponsor， 譬如你30几蚊，我都要專登讀出嚟。原因就係、是、我係好感恩，即係大家會嘥時間喺嗰個九吹廿四，同埋甚至乎有啲即係覺得都冇咩方法能夠鼓勵到我繼續啦。咁啊，擺低100蚊，擺低50蚊，即係我覺得個銀碼好閒嘅。你俾我見到嗰條有顏色嘅 tag 啦，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super chat， 就係你喺我哋個留言板底下咧有個44方方嘅 dollar sign 咧，你 click 咗入去咧，你入咗你個信用卡嘅號碼咧，你就可以表達到你對我嘅支持，好簡單。即係嗱，我唔係催你捐錢啊，但我想分析一下，即係嗱，我甚至乎呢個唔係捐錢，呢個係 sponsor。我嘅損耗咗嘅機器啦，燈油火蠟電費啦，我有時唔開工又嘥少時間，可能要追翻當加班而做原來嘅工作啦，咁樣即係大家係咪因為有個權威，同埋因為正如阿大班講，佢能夠即係營造咗一個好嘅形象而走去令到你捐俾好多錢俾佢，而佢又當你臭死呢？咁呢啲嘢都係跟大班學嘅啫，因為喺我眼中呢，阿女人同埋阿大班呢係龍鳳胎嚟嘅，即係大家嗰種表裏不一呢一模一樣，而大家呢亦都唔係衰人， 即係背後都係有良心嘅人嚟嘅，但係只不過一個就窮慣貪錢，一個就有慣錢就唔想窮，即係少少都要掠到，即係都要困到盡嘅。咁所以係龍鳳胎咯，我覺得呢個係。咁所以即係大家有呢個情況或者有呢個感覺咧，意料中事咯。即係我仲覺得你非常之心水清添，因為以我所知，好多人都仲未知道呢個真相，或者好多人都感受唔到我感受到嘅嘢咯。但難得啊 Terry 同埋阿 May 咧就好似知啲嘢咁。 约翰小夫同 Kenny 食饭，仲有吹咩 ？Born Dreams， 我有同我老婆一齐睇晒新同啲片，我就唔支持我老婆就信晒，搞到有时喺屋企各有各食 ，Michael Mac 爷又斋饮，劲但无必要。Terry 确我只是反大班独灾，支持黄师傅复播，但他令我更失望。 虽然收啊， 社民联是真诚为香港市民服务的抗争，是值得表扬。小明坐火车食碳水，始终太根深蒂固。我去天脊，俾中医闹到我反艇，唔食饭，仲话将生同呢单嘢向佢师兄请教。嗰位师兄后来响大公报个专栏写呢样嘢，信旺其实刘世良试过有一次说漏了嘴，而某听众说 purchase 小钱漏。 哦，系啊，佢都会啊，竟然。刘世良已经滴水不漏嘅咯，啲丑人俾晒个老婆做嘅咯，以我嘅观察啦，咁亦都系聪明嘅，即系你两公婆两个都讲埋同一样嘢，好蠢噶嘛。 Michael Mac 要中国人信得要吃饭，系有点难，明的，我间中都偷食。Bridget Shush。但是 purchase 回購手續 費，係啊，冇錯。 而方便的請用 HSBC 過數支持探長。 嗱，正正你又講得出啦 ，HSBC 啊，梗係唔方便啦，即係專登要走銀行喎。即係我就係研究緊咧，點解即係其實嗰啲令到你捐好多錢俾佢嘅網台，佢俾到啲咩你咧？即係嗱，我唔係話因為想學佢。我咁样问啊，即系我就系觉得奇怪，就系其实即系分析一件事，即系一定有原因嘅。嗱，譬如有啲人，譬如上次讲紧搵阿女王订嗰啲生酮餐嘅，咁我都讲过咯。即系你又话嫌人哋细份，又剩呢样嗰样。喂，但系点解你 day one 你会帮衬呢？你原因唔系因为佢够份量，你帮衬佢噶嘛？即系你自己买紧啲咩，你都唔知道。咁于是乎咧。在 Facebook 度有啲公審 feel 啦，有啲鞭屍咁樣啦，即係就算即係嗰位女士咧係好唔妥我或者反咗我面，但我唔能夠認同你咯，因為咁樣，即係覺得呢個世界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呢個講法真係好蠢嘅，即係你會違反咗你自己去判斷一樣嘢嗰個能力啊，會令到呢樣嘢倒退，咁就係正正係咁樣咧，我覺得，即係你因為佢幫你慳咗時間，佢幫你。諗埋你諗唔到嘅嘢，或者佢嘅常識，咁呢啲唔使錢嘅咩？知識產權都要錢㗎嘛。咁至於佢落咗啲雞汁同埋雞粉，你食得出嘅話，咁你咪咁樣講，咪投訴得啱嘅，我覺得。咁但係你話人哋啲份量細呀，又呢又嗰，又話人哋啲湯又多又少呀，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唔係打開門真係正正經做生意㗎嘛。佢係之前是你自己认为你收到好多着数嘛，你听完佢讲之后，佢个节目又唔收你钱嘅，你可以听完之后唔帮衬你自己买都得㗎嘛。但点解你仍然要俾钱佢买呢？即係所以话呢个好明显嘅例子呀，就係调返转我想讲返譬如城寨同埋 D100 嗰啲，佢点解令到有咁多人死心塌地几万几万咁样捐俾佢呢？一定有原因嘅里面。即係反而觉得你今 day 直觉得俾人搵咗笨柒，但系当日你点解咁样做呢？我就系好希望呢啲朋友，例如啊 Terry Cox 或者 May 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即系究竟你当日点样俾佢感动到你俾咁多钱啦？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唔系话帮佢翻旧账，我系想即系令到大家呢度嘅朋友咧都了解一下点解会发生咗呢啲。 问得我姑姑叫， 系咪叫鬼咁啊？真系，你话 Siri 系咪同鬼冇分别啊？ 喺度搭爹又唔知人讲乜。喂，咁就系我想即系你分享一下咧，即系当时有咩感动到你，会令到你即系咁多钱都肯捐咧，义无反顾。喂，大佬，老实讲，我从来未捐过超过1000蚊啊！老实讲，20000蚊究竟系一个咩数字咧？喺捐钱嗰方面，可能你真系本身好多钱啦。 进价157人 ，Terry Corp， 我认为林荣基之子在林荣基在港立新之时，却高调回深圳采购属得志，但女人持相反意见。 哦， 人力捐钱俾社运，最好不要身俾黄毓民个乞儿。Bridget Shush 电话过数了 ，K Michael Mac 哈哈，探长放个支付宝 QR code 出来收费。 哦，系咩？ 米兰探长。赞助我觉得是你情爱愿无问题， 啲 100俾年费，赞助成债都是，但考虑名望我觉得就有问题。 嗯、 Terry Quark 美兰识唔识事你啊？三轮车敷用 Pay Me 啊，可以考虑。 Pay Me 我都有、啊，可以点做？喂，阿监制，你摆咗个支付宝的 QR code 出嚟，已经有人提议啊？我唔知喎、啊，探长放个支付宝 QR code 出嚟收，哦，即系你提议我放个支付宝，系咪得噶？ 我唔知道啊，唔识喎， 买 嘢我又唔识用。 哦，即系放个支付宝嘅 code 出嚟，人哋拎去 seven 入钱系咪咁嘅意思啊？我都唔知道啊，大家教下路啦。 美蘭 Terry Quark 識 Michael Mac 講笑 ，Bridget Shush Play Me 有時 load 唔到。 哦，我又唔明你哋咧，即係講單字係咪你哋幾個人喺度傾偈咧？淨係我唔明你講乜？譬如 Michael Mac 你話講笑，應該講緊咩講笑？睇翻，哦，即係你話我把個支付寶 QR code 係咪真係得嘅？如果真得，我試下啦，因為多啲渠道啊嘛。因為我最怕啲人呢就哎我想支持你嘅，但係又好唔方便咁樣，咁我盡量滿足到你嘅方便嚟等你支持到我嘛，可以。 韦信宏探长唔好用支那宝啦，支那宝系支那引用嘅 ，Black 陈唔好用支付宝啦 ，Michael Mac 都话讲笑了 ，Bridget Shush。因為要 scan it。 哦，明白。唔係我，你頭先咁講咧，我以為阿監製已經擺咗出嚟啫。因為咧，我哋都用支付寶嘅原因就係咧，有時喺淘寶買嘢咧就方便好多嘅。問題就係點解要去淘寶買嘢咧？原因就係好多香港原本有得賣嘅嘢咧，而家變咗冇得賣。原因就係個地產霸權咧非常之嚴重。咁令到好多鋪頭咧，尤其是我啲另類嘅小眾嘅人想買嘅嘢咧，香港絕對揾唔到啊！例如舉個例咧，我最近買一架適馬嘅相機，咁咧佢個 SA mount 咧就淨係可以用到 SA 嘅鏡，即係自己原裝嘅鏡嘅啫。如果要用人哋啲鏡咧，就一定要買一個 mount 咧先可以 convert 到嘅。但係奈何咧，就因為嗰架機太少人用嘅關係咧，佢能夠出嘅 mount 亦都好少。咁香港就冇一間揾到嘅，咁於是乎呢我就去支拿寶，用支拿寶喺淘寶度訂返嚟。咁如果我唔係咁樣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咁可以點呢？咁樣我盡量都 Amazon 買嘅，或者 eBay 度買嘅，但有啲嘢呢啲低增值嘅嘢呢喺嗰啲地方未必買到，同埋都係 ship from China， 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呢呢、這個真係兩難嘅，即係我又唔講得咁死話一定唔幫襯，但有得選擇之後我都唔會幫襯囉。 小明坐火车我都无支那宝 ，Play Me 点用？进界同意不要用支付宝。RRY 国我都系中意 HSBC 过数， okay. 不过唔系用这个名 pay。 哦，明白，哦，即系你都有 pay 过嘅，咁多谢你先。 哇！点解越嚟越多人嘅？头先阿俊介报数系157人啊，点解越嚟越多咁得意嘅咧吓？ Black 炒用淘宝可以唔用支付宝加密， 网 信户可能好多人未知，而家啲网上银行已经可以免手续费过数去不同银行，都好方便。 我 只要节目未出翻 HSBC 号码较好。 其实我就比较薄皮嘅，因为曾经有条友咧话：，屌你唔好扮嘢啊，你又喺度拗钱咁样。之后就因为人哋讲咗一句咧，我就已经冇再出呢个 number 啦。咁啊，唔好勉强啦，即系知就知噶啦，唔知就算啦，咁样咯，系咪好薄皮啊？咁样咁唔紧要啊。喂，其实我最尾我系想讲乜，我仲未讲，因为咧实在大家今日太健谈啦，即系我觉得一个倾偈嘅好气氛嚟嘅，所以咧我有啲攰，但系咧我都顶到咁耐，同埋我睇下几人先。哇！而家创新高，咗154人，系咪最高啊？而家？而家咁得意嘅，大家听日唔使翻工咩？星期二嚟嘅噃，150，少咗少少。最巅峰嘅时候咧，157人，几得意。哇，唔系161都有，曾经飙到。喂，咁虽然系咁咧，但系冇不散之筵席噶。咁我一卵嘴就讲晒我原本想讲嗰啲嘢啦，读埋呢度先。 Chris Ryan 皮薄鹹靚，Bridget Shush 探長唔使理過啲無為人，進界可能係因為講是非，哈哈。 啊，係喎、哦，喂，但係講完嘅咯是非，我今次講是非咧，我都係從一個第三身嘅角度啊，即係唔會含自己嘅一啲激情或者個人嘅道德審判嘅，咁希望大家明白我點解咁講啦。因为我尽量唔想将自己介入呢啲咁嘅是非，因为老实讲，我对住嗰啲人，我哋系弱者嚟噶嘛，即系所谓弱者就系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大家一面倒去崇拜权威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嘅形象的确系权威噶嘛，俾我哋原因就系明明嗰个台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大家都系翻打，大家都系出咁多钱去 build up 呢个台嘅时候，竟然有啲人。个形象令到佢有个方法令到大家觉得佢哋系债主系老板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即系可以，即系可能系我自己个人问题啦，即系觉得唔对等啊，甚至乎佢哋投票嘅时候，佢哋有两票咧，就已经坐拥咗一啲好有利嘅地位嘅关系咧，同埋佢哋自信心啊，的确比我哋更加强咧，咁所以系咯，即系同埋形象啦，同埋大家都中意形象噶嘛。即大家都唔中意分析或者唔去了解嘅时候，咁我哋咪处于一个弱势咯。即有时有时你唔系想做弱势嘅时候，当大家认为你系弱势，你就系弱势噶啦。即如果你喺呢嗰个层面嗰度，当然我可以唔理你觉得点啦。咁但系你睇啲人因为佢而捐钱嘅，咁你明白晒一切咯。即系数字就系一个能够说话噶嘛。咁所以。有时啲嘢真系唔到你唔认为系咁嘅。 进界可能系因为讲是非，哈哈。Man Bob Mute 到人到 ，Hugh Grant Hugh Challenged Show，Michael Mac 香港口臭人多 ，Bridget Shush 大家荷包松动都想支持下你。 我明呢啲梗系明啦，即系所以我都即系我唔会对一啲即系嚟咁耐都未试过 Super Chat 未试过支持我嘅人。我唔覺得你哋有啲咩問題嘅，但偏偏我就係有個好深嘅陰影，就係見過有啲人本身好有錢咧，都去揶揄一啲捐20蚊嘅人咯，即係呢個係我永不磨滅嘅一個印象嚟嘅。仲要公開揶揄喎，喺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影埋人哋相喎，仲要。 韦信旺因为从来冇觉得过佢两个系老细，所以理解唔到点解有人会咁以为。Terry Kwok 探长有冇谂过学人同监制逃离香港，翻温哥华做节目？三轮车夫原来手机同电脑人数有分别、 哦， 手机157人，电脑135人。 咁得意，咁呢个系北嚟嘅。好，我读埋呢两个先答个朋友的问题啊。其实今晚讲到呢啲 moment 咧，大家咁踊跃留言咧，都唔使讲啲咩特别话题啊，即系直头系当 chit-chat 几个人啊。 Hugeland, Hugeland, 我鍾意听是非，但唔会激情，纯粹系想做分析，而探长又可以唔用激情讲是非，咁就啱晒我口味。 真系吹你唔涨啊！ 绝会不是讲是非，正是探长的九吹二十四咯。三轮车欢乐，电脑未 refresh， 窗外仲可能又有啲制粉突然间伸长对耳近过来收风。 制粉真系好笑。即係有啲所謂你講嘅齋粉呢，我都真係哭笑不得嘅，因為有時喺街見到佢呢，社運場合見到佢呢，佢即係可能記憶呢仲停留喺怒漢咩撈鬆嗰度嗰陣時。咁呢你又唔可以當佢嘅熱情係流㗎嘛。咁但係呢佢話你同佢傾多兩句呢，就成日仲係講緊即係嗰個台我唔知嘅嘢呢，咁有時都幾尷尬嘅。咁有時 common friend 嘅 friend 呢又係咁樣成日都問返我嗰個台嗰啲人嘅嘢，因為嗱即係呢個就明顯呢就表現到頭先阿邊位就話 Winson 就話我從來冇當過佢老細咁樣，即係你就梗係心水清啦，但我頭先所講嗰啲齋粉呢就覺得佢哋嗰啲高貴嘅人呢就神聖不可侵犯嘅，就成日呢就借我去收佢哋啲風嘅，但好似咩都唔知咁喎，你係咪對住呢啲人就慘過死呀，真係。即係嗰啲人又鑊鑊都見到佢，我已經避開佢㗎啦。都鑊都走埋嚟揸扒即係死口齊齊呀咁樣呢。但又好似唔記得咗我走咗咁，或者甚至乎唔知道我唔喺度做咁囉。有啲喺海外返嚟添㗎，真係好得意嘅。佢完全唔諗人感受㗎啲人真係。 鄧德唔係大班和城寨主流觀點，令聽眾更了解政府架構，表面上很得民心，探長是比較另類，很真的有風度。 咁係啊 ！Mac 佛祖有個窮人捐一元有大功德故事 ，Chris Wan 九吹唔同講涉 A。 真係俾面啊！咁啊，點講都好啦。咁總之咧，就即係今晚咧個 figure 咧就係近來比較少嘅。即係你 last 到咁耐都有百幾人呢就真係罕有㗎喇。咁呢你唔可以話同講是非冇關囉，而家用多咗添159喎，都差唔多平紀錄添，真係得意呀。喂咁我頭先話呢就想講呢，即係可能反高潮你未必鍾意聽呢啲，但我的確一早 plan 咗今日會講呢樣嘢嘅，就係、是、關於咩呢，就係、是、關於我嘅嗜好啊。咁呢頭先個監製呢就啱啱先至聲討同埋邊緣我師呢，就係、是、關於呢，因為我近來接咗一個 job 呢，我要買相機，咁我買一個全新嘅 system 嘅相機呢，一闊三大呢，咁呢拎咗單出嚟呢就話你三個月買咗20,000+嘢喎，你係咪好過分呢？咁當然我買嘅嘢係投資啦，咁20,000+啊算得係乜啦，同我啲行家比，咁呢就令到我要停一手啦。原因就係呢我要買個新嘅 system 嘅相機呢，所有鏡頭都要買過曬。咁但係你有時出去做 job 呢，你爭咁呢個 range， 爭咁呢個 range， 佢係唔會明嘅。咁呢佢就話太過分激進急速短期投資呢就會引致生意失敗嘅。咁我冷靜咗之後呢我都接納咗佢嘅意見啦，所以我停咗手啦。咁於是乎呢我就原本今晚講嘅嘢呢就係、是、呢個禮拜發咗神經咁樣呢， DJI 又有新機， Nikon 又有新機，Insta360 又有新機，Panasonic 又有新機。咁好在呢佢呢啲新嘅發表呢就仲有Sigma 有兩支新鏡。咁至到而家呢我只有對色碼嘅兩支新鏡呢同埋DJI 呢有興趣啫，其他完全零興趣。咁呢喺呢幾個範疇裏面呢我亦都買一支色碼嘅全新嘅出嘅鏡咁樣，效果非常滿意咁樣囉。咁呢就想講下呢 DJI 嗰個新嘅 product， 如果你冇興趣聽就算啦，咁你表下態。我嚟緊我係會諗住講 攝影器材嘅，如果冇興趣咧就早唞啦，因為我講完呢個都停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繼續講是非嘅話咧，咁我睇下你有啲咩提議啦。如果唔係咧，我都唔講噶啦。因為已經聲嘶力竭啦。 車夫見過162人。 哦，係啊。 蠢壞蟲，如果唔知探長已經冇做過啲，只係普通粉，唔係死忠。 咁啊係喎。 係咯，啱啱入嚟。 嚇！而家先入嚟，喂 ，hello， 你好，歡迎你。點解而家先入嚟咧？同埋呢個 Joanne Chan 咧，好似未見過喎，係咪又忘記咗咧？對唔住啊！你係咪聽開網台 app 咧？咁樣。罷工添 ，Hilton， 咦，未見過你喎、啊，你係咪聽到相機即刻嘟一聲啱聽先？對你嚟講，梗係冇啦。佢話講相機啱聽、啊，冇反高潮喎、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得其他人啦。 韦信王系咪要卖旧机填数咯？双击无监制六七啊，凤凰探记 X1002 我会入 ，Bridge Church 有无开箱片 ？Black 陈立斌想买 ，DJ 啊想听你讲。 但系阿斌买 DJI， 你系咪唔高兴咧？大陆嘢嚟噶。 陈丹想听相机嘢 ，Huge Land Huge Eyes 进界揾食加薪。哦好难 讲。哦、啊，系咯。咁我最近咧有个行家咧，所谓上过嚟做嘉宾嘅，有位叫 Savia Lee X 啊，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嗰集？咁佢咧就斩钉截铁咁同我讲咧：，嘿，而家我所有器材都唔会投资啦，我都仲系用紧3年、4年前嗰部机啊。咁又即系佢觉得。content is king 啊，嗰啲拍啲咩好閒啫嘛，咪係嗰啲畫面咁樣。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我睇翻佢啲畫面其實已經好落後啦，啲剪接方法。咁但係咧問題就係佢嗰個範疇係咪需要啲剪接好追上潮流咧？咁樣佢嗰啲可能係，但最慘我啲客唔係啊嘛，咁所以揦嘢咯。喂，我咧喂好急尿啊，咁希望大家。踊跃留言俾我翻嚟读下，咁啊俾少少大家时间发挥，咁啊我斟杯水翻嚟添，咁啊大家踊跃留言喎，啊呢度有水，我唔怪知个人咁 relax 啦。嗱，头先阿监制请我饮嗰杯酒咧，有少少酒精嘅，即系嗰杯 soda 就系 gin soda。咁啊，呢啲饮品非常之好嘅，即系好 mild， 但系又令到个人咧比较轻松嘅。 Terry Kwok 当初捐20000就系因探长话开台要新 laptop。Cam Mike 及几盏灯，恶徒成日唔记得你今日有节目。 全唔係新人，平時無發現。 哦，明白。 今日突入留下言。 哦，多謝你。 陳立斌本身都係大陸嘅，無衝突。嘅莫莫啱聽啊 ，DJ 阿靜。Chris Wen 講數碼產品一向都會有市場，尤其是由探長 講。為什麼呢 ?Black 層我自己都想買手拉 Gap Stabilizer, 願聞其詳。 哦、 YC 女人是蜘蛛必救，女王離開可以問她拿回70元汽水錢。韋信宏最近都想買相機，不過不會是探長那些那麼高階。Bridget Shush 是不是睡了覺不見他們紅紅我瞓了，今晚好之力，頂唔順。 哦，好之力，真係攰啊！ 啲喵唔係越夜越精神咩？ 嗱，其實咧，佢嚟唔嚟夜，我同佢精唔精神係冇關嘅，因為佢對我冇興趣，因為唔係我請佢食嘢嘅。咁 Nana 咧就一路都瞓喺度，因為佢一條老坑，咁所以咧佢啲體力比較差啲。咁但係今日直頭唔嚟揾我，唔知點解，可能今日有啲攰或者唔舒服啦，因為食緊藥嘅佢。好啦。 盡界探長唔好公開批評 ，X 都有記，人哋上嚟做嘉賓，哈哈，你份人真係好直。 我唔係我批評佢冇咩負面嘢喎，因為佢做嗰啲嘢真係唔使買架撐嘅，因為比起我哋咧，即係我哋 agent 係好癲噶嘛，即係成日都攞啲 reference 出嚟咧，我哋真係不停咁買啲 plugins 啊，不停咁買啲 template 翻嚟滿足佢哋啊。咁呢個即係講出我的行業嘅，即係佢啲叫做離地同埋上岸 X 嗰啲，咁所以佢咧有呢個自我同埋即係總之自我啦，就可以唔做，佢都可以做到佢個 job 啊嘛。咁所以可能俾你覺得我批評佢啦，咁樣唔緊要啦。喂，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呢度普遍咧，我話講器材咧都係正面嘅。但系唔出声嗰啲可能走咗啦，嗱睇个 figure 即刻知啊！哇，即刻走咗成60人啦，走咗成50人啦，咁所以咧即系自动波啊，所以喂咁唔紧要啦，咁我照讲啦，讲埋我又要瞓觉啦，因为都几攰啦。咁虽然咧我今晚咧其实有少少刻意咧磨烂只嘅，一来又精彩啦，大家咁多 response， 第二咧就系因为我几晚都瞓得唔好啊。咁我今晚咧磨冷隻嘅时候，希望会好瞓啲啦，同埋个感觉唔太差咯，因为琴日个喉咙痕醒咗啦，同埋咳醒咗啦，咁样希望今晚攰啲唔瞓，同埋我唔睇劇噶啦，应该因为冇力睇啦。 朱令祥正想问下探长，系咪有两个 TV 广告有把声系你？ 系咁深水清， 把声 咁深水清，两个你都知道。咁查实好似系三个嘅，咁可能有一个冇出到啦。好嘢啊，监制把声都有，你唔认得？打 Pico， 梗系打咩咧？咁啊，嗰个咯，有个靓女咁样咧，揈头发嗰个咧。咁嗰啲咁嘅 cheap 广告咧，虽然系 cheap 嘢，但系咧对我嚟讲非常之。有發揮嘅空間啊，因為我就到個客噶啦，即係我度咗啲橋，個客 buy 就 buy 噶啦，咁中間咩都冇嘅，咁我所以做得好爽皮咯。可惜又係得罪咗人咧，而家就停咗啦，暫時。 韋晨 Warm Greg Saint Calvin 做網店都有講探長做廣告， 冇少。 Warren 厲害咯，長長 no k 係好。Michael， 你仲唔瞓嘅？喂，你唔使开工啊 ？Netflix 追紧边个电视剧先 ？As in Michael， 我 Netflix 追紧电视剧。 哦，所以唔瞓住。哦，Chris 话探长出埋镜拍埋就正啦。我出唔到镜，因为要做导演啊，同埋。应该个客人未必接受啊！即系如果我啲客净系围村里面呢百几个人，梗系冇所谓啦。因为香港兴啲阿 Bob 嗰啲样噶嘛，大佬，我啲边度够啱上镜啊？天堂嚟噶嘛，香港真系。嗱，我听到 Terry Kwok 讲咧，我真系好感动啊！当时咧，你就系捐咗2万，就系因为探长话开台要新 laptop cam 同埋 mixer， 所以啊。同埋幾盞燈，佢真係感激，真係遺憾地有啲人令到你失望啦。 咁仲有Not Cool 唔記得有節目。咁其實咧，你唔使記得嘅。你其實咧 subscribe 咗個 channel 之外咧，你撳埋嗰個鐘仔咧，咁你咪知咯，唔使記得噶，係咪？咁又或者 like 埋個 page 咯，咁咪隨時我嗰日有吹雞，你咪見到咯。仲要講，仲要撳埋呢個優先睇，咁咪知咯。所以冇 excuse 噶，如果你有心睇，係咪？我唔係串你啊，即係提供兩個方法俾你啫。咁啊，仲有啊 Joanne Chan 有冇讀錯啊？唔知係咪咁讀咧？又唔係喎，可能係咯。好似有個 H 嘅嗰啲 Joanne 係咪？咁你唔係新人，因為平時冇發言。咁啊，多謝你啦。咁啊，斌本身都係大陸，咁我唔知你咩意思喎。咁咧講緊 DJI 正好啊。咁啊，講 DJI 其實咧，我又冇試過。我又未夠班有得試，咁我都係呢睇返佢 announcement 嘅時候講嗰啲內容啦。咁有兩部啦，一部呢 DJI Pro， 一部 DJI Zoom， 咁樣兩部都係屬於 DJI 2嘅，係咪2啊？佢冇2啊嘛。即係總之新呢兩部 DJI 呢，一部嘅曲就叫做 Pro， 一部就叫做 Zoom 啦。咁顧名思義呢， Pro 就 Pro 啲啦， Zoom 就個鏡頭可以 Zoom 啦。咁再講得仔細啲呢，首先講 Pro 先。咁咩嚟之 Pro 呢？咁 DJI Pro 呢，佢拍嘅畫面呢，嗰、那個成色係非常之高嘅，即係話呢，佢嘅 data rate 係高啲啦，即係食得到咁高啦，同埋呢有兩種 lock 嘅 support。 lock 係咩呢？就係、是、一啲拍返嚟個 signal 呢，係全部即係有個特別嘅encoding，即係話呢，佢拍出嚟嘅片嗰、那個顏色嗰、那個嗰條嗰條咩事淋水呀、啊、喂，即係話呢，佢嗰個拍返嚟嗰啲嘢呢，嗰、那個 data 係好 flat 嘅，即係話啲顏色呢可以有冇，即係有一個比較大限度啲嘅調校啦，同埋佢可以拍到 10bit 究竟係咩呢？平時呢我 8bit 16bit 就聽得到，咩叫 10bit 呢？ 10bit 呢係一個顏色嘅計算嚟嘅，咁佢顏色嘅層次呢係多過以前嗰啲 8bit 嘅 color， 即係 8bit， 即係我哋而家所有用開 MP4 嗰啲呢，那個壓縮比例呢都好高嘅，即係話呢原本你部 cam 影到嘅嘢呢，佢就係為咗將大量嘅顏色 data 去吞落去自己個 SD 卡嘅時候嘅壓縮嚟嘅。原因以前呢，你個你個 processing power 個速度唔夠快嘅時候呢，咁你又焗住呢，又將拍返嚟嘅 raw 嘅 data 呢就編一個碼，編一個比較細 size 啲嘅 file 要嚟 save 佢嘅。但去到 10bit 嘅時候呢，佢顏色層面呢比較多啲，係近乎係 raw data 嘅。咁點解而家先有呢啲咁嘅技術呢？咪原因就係、是、原因完全都係為咗嗰部機嗰個 computer power 有幾大，就決定咗你能夠食到啲咩 file 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呢，啲 processing chip 即係 CPU 越嚟越精良嘅時候，越嚟越慳電嘅時候，越嚟越溫度低嘅時候，咁佢咪可以將一啲比較高質素嘅畫面記錄低囉，即係就係唔好咁壓縮得咁多囉。咁 10bit 同埋頭先所講嘅 support 個 log file 呢，即係具體我梗係唔會講，唔係即係細緻我唔會講，講具體就係會能夠因為今日嘅技術高咗，速度快咗，就有呢啲 benefit， 就令到最尾 end up 嘅畫面就比較靚咗。所以呢 iPad 唔係呢個DJI Pro 呢就係有呢個咁嘅能力啦。咁第二就係佢用咗 Hasselblad 嗰個鏡頭呢間相機公司嘅授權俾佢能夠用 Hassel 級數嘅鏡頭。咁當然我就至到而家都唔信呢， Hassel 呢就仲有生產力去生產一啲咁高科技嘅咁細嘅鏡頭，因為 Hassel 以前呢就係、是、做一啲中幅機為聞名嘅。中幅機呢就即係呢，你細個睇電視劇呢，即係嗰啲任達華啊、苗軒仁啊嗰啲喺劇裏面專係做攝影師呢，佢都唔係咁樣影相嘅，佢要咁樣影相嘅。咁嗰啲咪哈數囉。哈數呢就是一個好出名嘅中幅機啦，同埋比較一個普及嘅中幅機嘅品牌。咁佢啲鏡頭呢要滿足一個咁大嘅菲林， 即係 medium format 嘅菲林咧，當然佢鏡頭咧要做到仔細好靚先能夠滿足到啦。咁於是乎咧，哈蘇啊固然係一個名牌子啦，就算去到而家去數碼時代，哈蘇嘅機咧都係貴到我一定買唔起嘅，可能十幾萬先啊買得一部中幅嘅 digital cam 啦。因為佢個 sensor 咧都係比我哋而家所謂嘅 full frame 再大一個開嘅。咁所以咧，哈蘇一個好專業同埋好老同埋好貴嘅牌子咧。咁就係、呢個就係事實嚟嘅。但咁今時今日呢，哈蘇都能夠唔丟你假地將佢個 license 賣俾 DJI， 能夠俾佢授權出一啲哈蘇質素嘅鏡頭，即係某程度代表咗一個級數嘅鏡頭擺落佢個航拍機嗰度呢，咁當然有返咁上下啦。咁加上我諗最主要呢，就唔係因為哈蘇鏡令到佢嘅畫面增強咗好多，就最主要呢就係個 coding， 即係佢個 coding 係能夠去到10 bit， 同埋嗰個 quality 同埋個 data rate 可以承載到咁高嘅時候產生出嚟個影像咁靚，所以加埋咁呢部就係叫做 DJI Pro 啦。咁就係拍得靚啲囉， Pro 啲囉，高解像啲囉， bit rate 高啲囉，咁所有嘢都靚啲囉。咁反觀另外一部咧，叫做 DJI Zoom 咧，佢就能夠改變大家對普遍民用航拍機嘅印象、哦。因為所有民用航拍機咧，咁航拍機咧最早令我哋熟悉咧，就係因為佢有部叫 Phantom 啦。咁 Phantom 本身呢部機咧，就係介乎係專業同埋業餘之間，佢價錢咧就係業餘買得起，即係大概$20,000到啦。咁但係咧，而佢 quality 咧就高過其他嗰啲品牌嘅，即係同時啊 ，Phantom 嘅時間，佢就僅次於一個系列叫 Inspire 嘅系列底下一部嚟嘅啫。咁即係所以即係所謂咧，就係能夠用$20,000呢個 budget 能夠拍得到一個專業嘅效果嘅機種，就係叫 Phantom。咁今時今日嘅 DJI Pro 咧，已經超越咗 Phantom 好多噶啦，即係睇個 spec 啦，睇個解像度，同埋睇個 codec， 同埋睇個壓縮比例，已經係直頭係達到咗 Inspire 嗰個層次嘅嗰、那個級數啦。因為 Inspire 嘅用嘅 camera 咧，佢有兩種嘅，有一種航拍機咧，就直頭 DJI 嘅 Inspire 咧，就連埋一個 camera 喺度嘅，嗰、那個 camera 咧就叫 X5。而家出到 X7， 即係話咧機還機就叫 Inspire， 個 cam 頭咧就叫 X5 或者 X7。咁咧其實今時今日嘅DJI 嘅 Pro 咧已經達到 Inspire 嗰部 X5 同 X7 嘅 cam 啦。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嘅 sensor 咧個尺寸咧係一寸啦，咁已經大過X5 嘅 M43， 亦都大過APS-C 嗰個 size 噶啦，咁所以咧，所有咧靚唔靚一件事啊，我唔談論究竟 M43 好啲，又話 full frame 好啲啊，或者一寸好啲啊，咁總之咧，佢就已經達到以前賣幾萬蚊一部嘅 Inspire 嗰個機種啦。咁其實今時今日個科技高咗，帶嚟咩咧？就係帶嚟民用普及化、民用專業化啦。原因就係以前要用幾萬蚊起标先至用影到个影像咧，今日咧有一部$20,000萬几蚊，$10,000多啲嘅价钱咧，就已经做到一个 Inspire 嗰个画质啦。但系当然喺飞行嘅能力咧，就当然唔够 Inspire 咁劲啦。咁兼夹香港咧，即系 DJI 系共产党噶嘛，共匪嘅底下嘅产业嚟噶嘛。咁佢咧能够钳制到喺香港飞行嘅 limitation 咧，亦都係隨手可得嘅，即係話佢要 ban 你就 ban 你，維港唔飛得就唔飛得，七月一日全港都起唔到飛就起唔到飛，就係有呢樣嘢喺度啦。咁但係以$10,000能夠買到一部咁高科技嘅Pro 咧，就非常之抵嘅。咁兼夾呢一部 Pro 或者呢一代 DJI 第二代咧，即係 Mavic 嘅 up 錯咗，一路講緊 DJI Pro。我係 up 錯咗，應該係叫 DJI 嘅 Mavic Pro 或者 Mavic Zoom 咁樣。咁呢個 Mavic 呢，原本佢個 data 呢就唔夠，唔係 Mavic 呢就係唔夠 Inspire 咁多嘅，即係 X5 啦。咁但係呢佢又多過，即係今時今日呢部 Mavic 2、Mavic Pro 呢就已經超越曬所有我頭先講嗰啲 Inspire 嗰啲格式㗎啦。咁所以呢除咗飛行能力之外呢，拍攝能力呢已經超越過曬任何一部 DJI 嘅，所以可以讲。 咁我见到有人更正我，可能我有啲嘢讲错咗。咁我睇下先。 As in Michiel Schutter, 玩神窝 Netflix 靠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睇到好不堪，恶婆全部做晒，次次都完咗先通知 Chris Wen 冇事，进界监制冇事吧？大力水手即189监制，其实真系都好辛苦，要照顾六只。 冇错。 Angel Lee 以三个钟聊，各位晚安。 啊，拜拜。 六只系华为手机镜头。用 Leak 面證搶外唱普遍圖檔，平時只是聽過8、16、32bit， 原來又可以有 10bit、 哦、因為你剛才說那些 16bit、32bit 那些呢，就是其實數學我真的很渣的，那我以我所知的計法就不同的，因為當蘋果Lumix 的 DJI announce 了有 10bit 的 video 呢，那我看過它的 presentation 呢，佢講得好清楚嘅，佢嘅計法咧完全同圖檔嗰個86、32bit 係唔同咁計法嘅。咁佢唔知啊，因為咧、那個顏色嘅 spectrum 都同呢個靜態畫面係唔同嘅計算嘅。咁呢個我即係可能我遲啲 send 翻一啲嗰啲 presentation 俾大家睇啊，因為我喺度解釋唔到啊，即係同埋嘥太多時間，我又表達唔到咁樣。咁咧頭先講到咧嗰、那個Mavic 嘅 Pro 咧就可以拍到超越曬所有以前嗰幾代機嘅畫面之餘咧，佢仲有啲高科技喺佢上面嘅。因為我有部 Mavic Air， 即係上一代嘅細機咧，咁咧佢已經有個先進嘅系統咧，就係咧佢能夠有個 sensor 咧去阻擋，唔係有啲嘢阻擋住佢咧，佢又可以喺前面停咗，就唔會等你撞嘅，即係話防止你撞機嘅一個系統咧。咁我都撞過兩次機，原因就係撞樹，原因就係要求拍嗰個鏡頭咧，就打橫喺個農田嗰度拍個 track shot， 但係點知我睇唔到部飛機撞喺埋棵樹度，因為打橫係冇 sensor 嘅，佢係得前後上下四個 sensor， 唔係前後同埋下三個 sensor， 三個方向嘅 sensor， 咁所以做唔到嗰樣嘢，咁啊賴嘢啦。咁但係今次咧呢部呢一代嘅 Mavic 就唔同啦，佢基本上咧。前后上下左右六个方位咧都有 sensor 嘅，咁所以话咧你会撞机嘅可能性咧降到更加低，你部嘢咧更加值钱，因为佢嘅损耗率系更加低，所以咧10,000蚊可以买一部 Pro， 即系12,000啊，你11,000几咧买一部 Pro 咧系好超值嘅，咁我当然有兴趣啦，但系因为我买一部 Air 冇耐，同埋关于呢啲 job 咧就比较少，就算喺玩嘅层面咧，因为我冇揸车，你亦都系就绑手绑脚，唔系成日都可以放到飞机，咁所以咧幻想我系好想拥有一部 Mavic 嘅第二代嘅，但系咧现实咧我系其实买嚟都冇乜用嘅，因为连玩嘅时间都冇啊，咁所以呢啲咪就系个 quality of life 好低。嘅香港人，我係其中之一個咯。咁至於嗰部Mavic Zoom 咧，就有咩作用咧？因為頭先啱講到少少，就係、是、咧大家印象咧，航拍機咧一定係 wide angle 嘅，即係民用嘅航拍機啊。因為 wide angle 係最方便，而影到即係上個天空度，如果咧一支 wide 鏡咧，你能夠覆蓋到嘅範圍好多，嗰啲大廈嗰啲變形係好 amazing， 即係成個睇落去咧。影到嘅嘢琳琅滿目嘅效果就滿足到曬所有玩航拍嘅朋友啦。咁但係航拍唔係而家今日先有嘅科技嚟㗎嘛，以前用啲更加高成本嘅航拍，甚至乎你睇一啲80年代開始嘅電影呢，已經有一啲好經典嘅航拍嘅畫面，例如Rocky 呢套電影，當佢上到個山脊嘅時候，咁有個航拍機呢，當時用真直升機嘅，能夠圍繞住佢一個山度，嗰個動作呢，又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呢，當個畫面係 fix 咗喺個，即係當個人 fix 咗，主角 fix 咗畫面中間， 而嗰部直升机不停咁围绕住佢飞嘅时候，而唔系用 Y angle， 你用一个 Tele 嘅镜头 zoom 埋佢嘅时候，咁大家都印象中都知道一个 Tele 镜影住个主体嘅时候，个 background 咧就都系同时放大咗好多倍，而甚至乎 blur 咗嘅。咁当有 movement 嘅时候咧，你当你 lock 住咗个主体嘅时候，个 movement 咧系喐得好厉害嘅，即系你幻想一下。你搭緊地鐵望住一個人嘅時候，你留意佢個 background 嘅時候係咪移動得好犀利啊？咁當你用 zoom 鏡嚟影呢個鏡頭嘅時候咧，嗰種震撼力咧係好驚人嘅。咁以前如果用 wide angle 影住呢個主體咧，就係冇呢個效果嘅，因為相對咧你個背景都影得好清楚，而喐動嘅時候都好具體，你見到成個 background 係點樣喐嘅。咁就唔同我頭先好 zoom 嘅時候，好 tele 嘅時候影埋佢嘅時候嗰種震撼感啊！咁当你支镜头如果冇 zoom 嘅时候，假若你幻想下，你淨係得一支 tele 镜嘅直升机飞到上去嘅时候，你係搵个主体都搵得好难啊！咁所以好 pro 嘅朋友呢嘅以前嘅摄影师呢，佢就有呢个能力啦，因为控制嘅 cam 控制得好好嘛。因为嗰个时代嘅航拍呢就係 cam 还 cam 控制，飞机还飞机控制，但今时今日嘅航拍机呢就係你同时要控制嘅飞机嘅 movement， 仲要控制埋一个 camera works， 咁所以咧你个设计冇翻咁上下咧，或者你个镜头冇翻咁上下歪，你根本唔知道自己飞咗边或者望紧啲乜嘢嘅。咁所以咧，今时今日有一啲 zoom 镜喺里面咧，就改善咗以上我头先讲嗰两个问题啦。咁咧 ，DJI Mavic 嘅 zoom 咧，佢就可以除咗有我头先所讲嘅 zoom 镜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资产。因为 DJI 我点解虽然系一个大陆牌子，我咁欣赏佢呢，原因呢佢就系、是、佢作为一个 developer， 佢真系付出咗大量嘅资源呢，走去喺呢、這个software 嗰方面能够满足到大量嘅业余或者新手，而去满足到一啲去完成一啲好艰辛嘅 video 嘅 camera work 嘅任务啊，例如喺之前嗰部 Air 咧，佢 software 已经写得非常好啦，有好多 camera movement 咧，我曾经试过邀请一个航拍摄影师帮我拍一个围绕住嗰个主角转嘅 shot 咧，正如我头先讲咧，你又要控制架飞机飞行嗰个模式，又要控制个 camera 嘅移动咧，系非常难嘅。而我嗰位师傅咧，亦都系做唔到呢个镜头嘅。我试过请两位师傅，都做唔到呢样嘢嘅。原因真系谈何容易啊，系咪？咁但系去到我嗰台 Air 咧 ，Mavic Air 咧，已经透过用一个 software 咧，已经可以解决咗大量嘅呢类 automation， 即系机器取代咗人嘅 camera movement。原因就系佢可以face recognition 呢个科技咧，或者认住一个物件而跟住佢嚟飞，已经好成熟噶啦。因为 DJI 已经能够做得到噶，而我令我最欣赏呢个品牌咧，就系前无古人嘅。因为呢个世界，当大陆嘅品牌打低晒人哋其他嘅 competitor 嘅时候，呢个 R&D 嘅责任咧就系留喺佢嗰度啦。咁但系 DJI 咧亦都，即係不符我嘅所望呢，就做得到晒呢啲。咁兼及呢个 DJI Mavic Zoom 呢嘅勁之處呢，就係佢做到一个非常之超经典嘅一个镜头，就係、是、叫 Dolly Zoom， 我哋行内又叫做 Check Back Zoom In， 或者 Check It In Zoom Back 咁樣。咁即係类似啲咁嘅 term 啦。咁而家就好 solid 地呢，就统称呢个叫做 Dolly Zoom。咁 Dolly Zoom 咧就摆明呢个字就喺个机器嗰度啦，个机器就系变成一个 Dolly 嘅效果，即系推轨，即系我等下 track back 或者 check in 或者 zoom out 或者 zoom in 咁样啦，即系呢两个 movement 就系话咧 ，physically 个 camera 移动紧嘅时候 ，optical 嘅时候个 zoom 又喺度放大缩细，当呢两个成为相反嘅方向，即系话咧我越 zoom 越近。但我个身体咧就越行越厚咁样，咁人眼做唔到嘅呢个嘢，咁咧于是乎咧就成为一个好惊人嘅效果咯。例如我讲紧呢个大白鲨，咁当嗰个男主角喺个码头个木码头嗰度钓紧鱼嘅时候，突然间见到咧佢个 佢个鱼丝系咁扯到咧好高速咁样嘅时候，然后佢老远咧就见到条鲨鱼游紧埋嚟，咁个史不保咧呢个系佢最经典嘅镜头之一嘅，咁咧佢就用个鲨鱼嘅第一身就望住嗰个钓鱼嗰个人喺个码头嗰度嘅时候，咁佢就用咗呢、這个dolly zoom 嘅效果咯，就系话一路条鲨鱼冲紧埋嚟嘅时候，但系个人咧就保持紧一个 proportion， 咁但系咧佢条鲨鱼冲紧埋嚟，即系个 track 一路推紧埋佢个人嘅时候咧，咁如果你唔嗰个 proportion 变咗嘅时候咧，冇咗嗰种力量咯，即系好似你搭紧巴士埋站咁啦，冇嚟力量噶嘛。咁但系咧，当你个 dolly 越系近，即系个 camera 个 physically 个身体越嚟越近个人嘅时候，咁但系将个 zoom 镜越嚟越歪嘅时候，咁变咗咧个人。同埋個 background 咧就一個分離嘅效果啊，即係嚟好似靈魂出竅嘅效果啊！哇，咁嗰個 shot 咧，我細個已經睇到，哇，驚心動魄，點拍可以拍到咁樣嘅咧？係咪將個山移動咧？即係以前係諗唔到嘅，完全諗唔到呢個 optical 嘅 magic 係咁樣可以做得到嘅。咁我第一次即係呢世人第一次睇見呢個 shot 咧，就喺度讀小學嘅時候睇大白鯊嘅時候，已經覺得哇超 amazing！ 就係因為呢個鏡頭咧。就令到我觉得拍摄咧系哇，好似玩魔术一样咁引人入胜。于是乎咧，就令到我好想去学影相啦，学拍片啦。咁当年香港根本就冇呢个土壤。史不保读紧摄影、读紧电影嘅时候咧，佢都得8米嚟，因为美国相对系比较富裕啲嘅国家，同埋先进文明啲啦。咁所以一个死僆仔咧，有机会做一个导演，有机会拍一个实验电影，有机会入呢个行业，有机会做到大导演，有机会成为拍一啲超经典嘅镜头嘅一个机会。咁香港啊 ，sorry， 真係冇啊！你除咗入无线之外，或者入港台之外咧，你咪冇机会做呢个行业嘅。咁甚至乎当时香港拍緊啲咩咧？讲大家有冇共睹啦？呢、這个所谓东方荷里活就得，即係喺我眼中係笑料嚟嘅，因为我 day one。我已经懂得欣赏外国嘅制作，咁我觉得香港片点解唔得呢？当然我当时唔知道咩原因啦，咁但总之唔得啦咁样。咁你 trivia 一件事啊，哇为呢、这个邵氏致敬，向呢个邵逸夫致敬，向呢个桂志雄致敬，你系有权咁样嘅。但如果你有一个理性嘅分析呢，香港嘅片就垃圾嚟嘅，喺技巧方面好唔好睇呢？是个人睇㗎嘛，唔係套片睇人㗎嘛。咁套片係可以好好睇嘅。咁当然你又唔同角度咁样分析，或者唔同去欣赏啦咁样。咁所以呢啲我唔评论啦。二来邵氏嘅戏当时又係讲国语，唔知係乜乜春嘅。咁所以完全係唔識欣赏嘅。咁所以呢我请具体讲过 DJI Mavic Pro 同埋 Zoom 有咩分别啦。咁就係各有各嘅唔同嘅功能啦，同埋各有各唔同嘅强项啦，咁样。咁我另外发觉呢 ,DJI 开始玩美国式嘅 marketing 啦。因为美国嘅 marketing 呢最兴呢就将两部机都可以同时拥有嘅嘢夹硬分开两部，就唔出一部。咁嘅时候呢，当佢下一代嘅 Mavic 嘅时候呢，佢可以当呢两大将呢两大元素合并返埋一齐，咁就成为了另外一代机喎，即係唔使点样投资喎已经。咁所以非常之聪明嘅 DJI， 亦都非常之钦佩嘅呢个品牌。虽然佢哋都系大陆嚟。 Bridget Shush 有得 Zoom 好正 ，Bridget Shush 同小朋友去公园玩拍啱晒。 系。 Bridget Shush 仲可以急停， 系 唔使再拍失手抄到人。 冇错。 像我数学应该重差，境界航拍系几有趣，正常人看不到的画面。 系。 Bridget Shush 真係要操，失手就愣住揼 Jeffrey Lee CA.00 喂 ，Thank you Jeffrey， 推到咁夜， 系喎、 Jeffrey Lee 我都有部 Mavic Pro， 都系冇咩时间， 系啊，好可惜啊！喂 ，Jeffrey， 点解你一系就唔出声，一出声就 sponsor 十蚊 CA 系咪即系加拿大咧？喂，真系好多谢你啊！咁因为今日讲到嘢咧，头先我都解释咗你咁夜先嚟咧，就都唔紧要嘅，你听我 archive 啦。咁 anyway， 多谢你 live 喺度啦。咁啊，真係呢啲好重要嘅資產嚟嘅。咁嗱 ，Mavic Pro 呢或者即係 DJI 就講完啦。呢度係有兩呢、這個 target 之一啦，但係我就理性上我係唔會買嘅應該。咁呢我等到兩部合拼埋呢，即係另外一部 Mavic Pro Zoom 先買啦咁樣。咁另外呢 Nikon 又出咗新機喎。 咁我 Nikon 咧一部叫 Z 六，一部叫 Z 七，咁咧我就觉得真系艺高人胆大嘅，即系佢能即系出呢、這个呢两部新机咧，系对 Nikon 嚟讲咧系革命性嘅一个举动嚟嘅，因为 Nikon 咧从来咧喺 Pro 呢个 scene 咧就系非常之著名啦，或者非常之多拥趸啦，因为有好多死忠啦，甚至乎我揾嗰啲Pro 嘅摄影师帮手咧，佢都多数都用 Nikon 嘅，仲系咁我亦都我入行嘅时候影剧照都系用 Nikon 嘅，咁对有啲莫名嘅感情嘅，但我份人好得意嘅，感情还感情，即系我就系一个喺呢方面非常之实用主义嘅，咁我觉得 Nikon 咧喺近年已经食老本食到冇得食噶啦。即係同埋，自從我用過一部叫 D100 嘅數碼相機，係好早期嘅數碼相機嘅時候咧，我對佢非常失望啊！因為你幻想下一部勞斯萊斯突然間話哇要出電能車，唔用引擎，喂，但係咧佢咧就夾硬揾個電油嘅引擎咧，就改造個一個電力嘅引擎，咁推到個電池爆都未推得喐嘅。咁我覺得 Nikon 有呢個情況啦，Canon 都係。咁我當時好失望啦，對呢啲咁嘅品牌不知所謂，即係走入去 go digital， 但係佢個機身又唔 digital， 夾硬咧就換咗啲 pass， 就當係自己設計一部新機，咁我秒到爆啦！即係雖然我大量嘅 Nikon 鏡頭當年我都秒嘅，咁後來咧我爭到爆啊！即係呢啲咁嘅品牌啲態度咧不知所謂，咁於是乎好早啦，仲有一部 E1 就係Olympus 嘅，咁全新嘅 system， 全新嘅 mount。全新嘅 sensor， 全新嘅机种设计，咁你由头都系由零设计嘅时候，咁啊绝对唔会有嗰啲问题嘅。咁至于有啲咩问题咧，听翻阿旧嗰啲摄影嘅节目就知噶啦，即系令到好失望嘅，因为佢就系用咗一种土法嚟，即系少林功夫加足球，即系唔 work 噶嘛，大佬。咁所以咧好秒啦，咁于是乎咧就我嗰次咧我就已经。即系一次，即系永不录用啊！即系我唔会再用啲咁嘅态度，个社长用呢啲态度去整一啲 digital 嘅相机。咁于是乎咧，我用 M43， 咁 M43 同埋或者43 Olympus 同埋 Panasonic 咧，就是、我最欣赏嘅牌子嚟嘅。咁奈何咧，即系喺摄影方面咧，佢个 sensor 因为物理上面嘅限制咧，令到佢个 noise 比较大啲。咁于是乎咧，我宁愿。影相影少啲，我都唔宁愿再用 Nikon 同埋 Sony 嘅，唔系 Canon 啊，即系我又薄皮又小气嘅。原因就系我喺工作上我好理性嘅，我对品牌完全冇感情嘅，我只系欣赏佢哋嗰个取舍嘅啫，或者个佢哋嗰个理念啊，可以话系。咁我至到而家都仲系支持紧 M43 啦，当然。咁但系咧，我亦都面对现实地咧，如果影相咧。因为 noise 嘅问题咯，我真系唔够困嘅。老实讲，无论个解像度同埋 noise 咧，佢都系唔够 Canon 同 Nikon 咁好嘅。但唔系代表佢解决到嗰啲问题啊，因为仲有走焦嘅问题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要买一部超越 Nikon 同埋 Canon 嘅相机去做一个影相嘅 job 咧。于是乎咧，我就买咗Sigma 嘅SD Quadro 呢部相机。SD Quadro 有咩劲呢，就係、固然佢个 sensor 係用咗一个外星科技嘅 sensor 啦，係 Nikon 同 Canon 同埋哈索都比唔上嘅 sensor 啦。咁於是乎包括 Sony 都比唔上嘅 sensor 啦。咁但係佢呢要难用啦，因为佢个感光率好低啦，同埋佢个速度好慢。但係呢我愿意用我人力嚟克服呢两方面嘅缺点，而我要追求一个非常靓嘅画面，非常之有层次，非常之颜色好好嘅画面，就系、是、我选择咗 Quadro 呢个相机啦。咁有好多人眼中呢部系垃圾啦，当然，但系我即系我用我把口嚟讲都嘥气啊！即系你唔该，你自己上网就睇下 Sigma 嘅 SD Quadro 嘅画面，同埋 Canon Nikon 嘅画面有咩分别咯？即系最好系去搵埋一啲够胆攞其他几个 comparison。嘅一啲網站你自己分析啦，咁譬如你要買一部相機，我嚟哇影得好爽啊，好 Q 快啊，對焦唔使自己對啊咁樣，咁我真係唔同你拗啦，咁梗係買 Canon 啦，咁但係你要追求一個畫面層次好豐富，顏色好豐富， 我就別無他選啦。同埋非常之欣賞色馬嗰種態度嘅，同埋非常之欣賞色馬全 made in Japan 嘅。咁起碼難壞啲咯，即係唔好話即係要 touch wood。我揀嘅品牌相機啊，幾乎即係 made in Japan 嘅相機，幾乎未壞過。我有部 Olympus 寫 made in China 又壞咗啦。我啲行家開開我嘅工咧，用緊 Sony 又壞啦，因為用係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即係呢個唔係偏見嚟嘅，呢啲係現眼報嚟嘅，根本就係、是、咁。所以綜合我嘅執着咧，我都係揀 Panasonic 同埋揀色碼。即係其實我都唔想淨係揀牌子嘅，因為呢間公司佢出嘅 product 我都唔係全部都欣賞嘅。咁只不過我係揀啲我欣賞嘅 product， so far 我都未錯過咯。即係我都係堅持用翻呢啲咁前瞻性同埋咁夠膽做一啲人哋未做過嘅一啲新科技嘅產品出嚟，所以我犧牲自己影得慢啲，辛苦啲，啊揾啲眼對焦對眼水都飆埋嘅，我都要堅持用一啲咁優越嘅產品，我就唔會幫襯一啲咧為咗 marketing 而生存嘅產品咯。即係你講呢啲係咪講大咗先？咁 at least 我自己能夠做得到咯。咁所以咧。Nikon 嗰兩部新機咧，我完全係諗都冇諗過會幫襯嘅。原因咧就係佢其實某程度咧幾革命性嘅，因為連掹都轉埋新掹喎，你咪攞你命先。佢轉咗一個新嘅掹，個掹係個 diameter 更加大嘅，咁佢喺將來可能會有好發展嘅。而佢能夠更前瞻性擺低曬以前啲老本，能夠出一部咁新嘅機咧，我非常之欣賞嘅。但只不過到呢個 moment 咧，佢都係用緊舊式嘅 sensor， 我都係唔會諗住咯。咁所以有保留地，我覺得 Nikon 咧即係令我另眼相看嘅。即係其實 Sony 都已經另眼相看，因為 Sony 咧佢唔用自己 CyberShot 嗰 team 人去 develop 嘅相機，佢而全數買咗個非常之前瞻性嘅 Minolta 呢個 digital 相機嘅廠咧，就走去。將佢改頭換面變咗自己 Sony A 系嘅品牌咧，我覺得呢個舉動咧，亦都係非常之聰明，同埋非常之對對受眾，即係對呢個攝影嘅即係佢用家係更加負責任咯。比起 Nikon 同 Canon， 咁呢個係我見解啦。咁另外講埋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講緊Insta360 嘅一部新機啦，我亦都唔會考慮嘅，因為我幫襯 Insta360 嘅 One 呢部機咧，就貪佢一支唇膏嘅兩倍咁大嘅，即係碌張咁大嘅機咧，可以周圍攜帶，亦都拍到啲非常之 amazing 嘅畫面。但係唯獨是佢嘅缺點咧，就係個 resolution 比較低啲。但係暫時咧，能夠用3000蚊樓下買到嘅360相機咧。其實 Insta360 嘅 One 係別無他選嘅，咁可惜佢部 Pro 2咧咁 Q 大喎，咁咧又好難帶出街啦，成個流星錘咁，咁所以我諗都唔會諗嘅。雖然佢有 8K 咁 High Resolution 係完全完美解決咗我頭先講嗰部 Insta360 嘅 One 嘅缺點嘅，但係佢更大嘅缺點產生咗嘛，咁大個球我點帶出街啫？所以我係唔會諗，我唔會破費嘅。咁同埋我冇360嘅 job 啦，咁當然360呢個 media 我諗好難係成為一個 job 嘅，因為冇一個 media 嘅客仔呢會買360嘅片嘅，暫時都有都好少，都唔輪到我嘅，因為有啲影360好出名嘅人呢，嗰啲人會舐曬啲 job 嘅，因為當個 job個 nature 好少嘅時候，喂出名嗰一兩個已經可以做得曬噶啦嘛，咁我唔會投資咯，所以因為我影得好唔過佢，因為唔夠佢熟啊，真係，尤其是後期剪接我未試過添啊。咁咧，另外咧，最後一樣嘢咧就真係最後一樣嘢啦。咁咧，我就係想講我知色碼嘅鏡咧，色碼嘅鏡咧，好多人話色碼係副廠鏡，咁呢啲人咧好明顯就舊世界嘅人啦。咁其實色碼先係正廠鏡喎，因為我原本就淨係出鏡為主嘅專業，佢專業就係出鏡㗎喎。咁佢點解仲要叫做副廠鏡呢？即係同呢個聖經裡面嘅偽經一樣咁荒謬。即係當羅馬教廷呢去審視一啲原本一啲死海古卷嘅時候呢， 佢認為唔啱睇嘅就叫做偽經嘅，真係不知所謂啦。原因就係佢嘅所謂偽經咧，仲遠遠流長過佢四福音嘅。咁有乜理由嗰啲原本嘅聖經嘅叫偽經，你嗰啲咁嘅四福音咪叫做真嘅經咧？係咪撒旺先？咁啊，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亦都同一個撒旺嘅情況因為出現啦。因為色碼從來都係做鏡頭嘅專業。但竟然俾嗰啲 Nikon 同埋 Canon 嘅 fans 話嗰啲係叫副廠鏡，係咪好荒謬先？咁啊 ，Nikon 同 Canon 做開相機嘅啫嘛，只不過你做埋鏡頭，而 Day One Nikon 嘅鏡頭都係另外一間廠做，叫 Nikko 咁樣，係另外一間廠。咁譬如Pentax 間廠叫 Asahi 咁樣 ，Asahi Optical 咁樣，即係。龙友就龙友啊，即系龙友啊，真系贪方便嘅，即系求捻期咧，将你生活嘅小菜一碟啊，将你啲粥粉面饭啊啲 concept 咧摆晒落去你支镜头啊，你摄影嗰啲 terms 嗰度，令到我想呕嘅，例如咩叫小白，咩叫大三元啊，挑你不知所谓，即系一啲都唔专业，咁唔专业就唔会做龙友啦，系咪？咁但系咧，偏偏咧就 marketing 咧就睇住啲龙友。嘅荷包嚟打劫嘅，咁啊無可奈何咧，咁嗰啲廠牌咧都就住嗰啲龍友嘅口味啦，嚟出啲 full frame 嘅拍片嘅鏡嘅機啦，就令到嗰龍友以為咧拍片都梗係 full frame 啦，有冇理由用 M43 啊？咁樣即係呢啲謬誤嚟噶嘛？咁我想問下呢一部 Arri 嘅 Alexa 賣40几万，佢嗰部機係咪 full frame 嘅咧？咁樣咁啊，當然唔係啦，咁樣講得，咁啊，所以咧我又唔係秒啲龍友嘅，其實老實講冇龍友啊。就冇我啊！真係原因就係咧，有龍友喺呢個世界咧，嗰啲相機先可以能夠量產到一出幾廿萬部，我先執到平嘢。佢用啲平價就執死雞，就走去又喺專業嗰個呃飯食咁樣。即係話咧，我用啲平嘅價錢咧，我可以接到啲 job 咧，就比較多錢啲嘅。咁所以咧，就令到我真係愛恨難分啊！可以話係。咁所以一來多謝龍友咁捨得買，能夠令到嗰啲相機量產，而令到個普遍價格下降，而我就能夠接到一啲 job， 我話多過啲龍友出去拍結婚嘅咁樣，咁我係記得利益者嚟嘅，其實係，咁我唔應該鬧佢哋，唔應該恥笑佢哋嘅，應該多謝先啱嘅。咁咧，之所以色碼咁堅抽嘅原因咧，就係咧佢攞咗一個叫做點樣讀咧嗰、那個 sensor 叫做。Fovion 嘅一個設計嘅一個 sensor 而做佢嘅相機，而佢咧就用佢個相機嚟去做一個指標啊，即係話你用一粒咁勁嘅 sensor， 咁 detail、咁顏色豐富、層次分明嘅一個 sensor 嚟要嚟測試你嘅鏡頭咧，所以佢有一個先天性嘅著數。當然要有一個社長咧，佢要求好高先得啦。咁有一個先天性嘅著數咧，要嚟測試佢嘅鏡頭，而佢嘅鏡頭嘅佢鏡頭廠嘅 A 鏡咧，即系 Art 系列咧，簡直係嚇死人嘅，即係啲技術高度。而家你所有咧所謂龍友講嘅正廠鏡咧，即係 Nikon、Canon 嘅鏡咧，同一個 feature， 即係嚟85 1.4，但係咧一比較起上嚟咧，喂大佬！即係而家真係最均真㗎喇，你上 YouTube 都測試唔到嘅嘢呢，你連 YouTube 試俾你睇個結果你都唔信嘅話呢，你都係信名牌嘅話呢，咪整定你係龍友囉，即係就係咁樣分嘢㗎啫。即係連你眼前嘅事實你都唔信嘅時候，你就死要話喂話晒佢都係原廠鏡咁樣。喂，我認識好多無論網台主持啊、攝影發燒友啊，甚至乎專業嘅人呢，都係執迷不悟㗎喎，呢樣嘢執迷不悔嘅，簡直係。即係都要追嗰啲咩小白第二代啊！屌你，不如你比較一下究竟而家色碼出啲鏡幾咁所謂無敵先得㗎，大佬。咁於是乎，亦都聽到一啲抹黑嘅傳言，就係話咧，你一支色碼嘅 zoom 鏡咧，擺落個部Canon 度咧，會走焦喎、啊、咁樣。咁為免呢個傳言咧，亦都同廠咧都出過一個叫做。可以 cal 鏡嘅一個 dock 啊，即係你側支鏡落去咧，佢 update 咗你個 firmware， 你有 firmware 之後咧，佢有你支鏡嘅資料咧，佢又會 cal 到支鏡咧同原廠一樣咁樣咁講咁樣，咁所以 即係呢個有埋呢個 dock 都搞唔掂你支鏡呢，梗係算罢啦，你咁你用返 Canon 啦咁樣。咁所以一啲罔顧現實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我都罔顧現實啦，因為你部機咁難用，你要用你係咪攞屎嚟食啊咁樣。都你咁講都啱嘅，咁所以我有呢個執著嘅。咁樣所以就係我覺得我買一啲 70mm 2.8 嘅 Macro 嘅鏡呢，哇！我开头谂住咧，佢嘅强项喺 Marco 嗰度啊，但系点知我睇完一啲Facebook 唔系一啲 YouTube 嘅试相咧，佢无论影人像、影 Macro、影风景，好少可能够咧三样佢嘅质素都系上佳嘅。但系呢支镜头卖紧几多钱咧？你估一支咁强环嘅镜头咧，都系卖紧好似系4000蚊嘅。我問你死未啊？4000蚊買到咩鏡呢？喺 Nikon 同埋 Canon 嘅陣營裏面，請問。咁二來呢就係、是、佢喺 A 鏡裏面嘅系列呢 ,2.8 光圈已經係算渣㗎啦。即係如果你認為大光圈就係要貴嘅話，咁但係 2.8 呢就覺得都係渣咗啲囉。即係都唔能夠滿足到我喺低光拍攝或者拍自然光底下能夠滿足到嗰樣嘢。尤其是我部相機呢嗰、那個 ISO 呢去到400都已經好核突㗎啦，即係已經好粗㗎啦，即係呢個係缺點啦。當然即係我咪盡量用另外一啲嘢滿足到，即係能夠 solve 呢個缺點囉。咁所以我非常之非常之滿意，我買咗一支 70mm 2.8 光圈嘅 Sigma Art 系列嘅 Macro 鏡囉，非常超值添。哎呀，我连呢个都冇电添，佢提咗我话冇电，但我冇换啊，大家俾少时间我，因为我连留言都读唔到啊，同埋我开始哑啦个人。咁咧讲埋呢个话明嘅最后咧，所以我读埋你哋留言咧，我饮埋个呢罐苏打水咧，我都要瞓觉啦。我覺得這個 pad 呢個 pad 如果佢出唔知出咗下一代未呢，用 USB 插電係非常之好，因為換電都幾麻煩，但係都換完啦，雖然好麻煩。而家剩翻幾多人先？85人啊，都算執到啦嚇。講埋呢啲話題咁少眾都85人。 Hugland 數碼部分好有營養。Good shirt. Thank you. Ring the Marv Marv Nikon 新機價格肯離地死緊。Ring the Marv Marv Copy Sony A7 係人哋已出咗幾年的科技。Went some warm Panasonic 好好。Ring the Marv Marv Sigma D 鏡頭質素十分之好，很有誠意。 冇錯。 Ring the Marv Marv Sigma Art 係真係冇得頂。Ring the Marv Marv 原廠鏡貴都唔合理。 係。因为好多价钱呢，其实你买緊个 marketing 嘅成本嚟㗎咋嘛。 Jeffrey Lee 讲到我都想买 Sigma Ring the Marv Marv 70mm 4000美元超低。 4000港元，因为佢只係识读美元啦，因为即係听嗰啲朋友可能会误解啦。喂，咁呢就係囉，如果即係大家有兴趣我讲呢啲嘅话呢，即係我都可能會考慮一下會開箱嘅時候，因為我用緊唔係開箱，係 review 我支鏡，我會再拍啦。咁首先同大家致歉嘅地方呢，就係、是、因為早排呢非常之繁忙嘅關係呢，咁我就冇時間再開箱同埋怒火探戈。咁呢因為你知我呢啲為咗生活而努力，就唔係為咗唔係生活，係為咗生存同埋生活之間嘅人呢，係唔係理所當然咁如意地呢拍啲自己鍾意拍嘅嘢，例如開箱啦，例如拍音樂錄音樂節目啦咁樣。咁最低成本呢相對就好似而家咁啦，就係、是、呢就咁擘大個口就禮呢，就可以做到幾個鐘頭節目，都仲有百幾人聽呢，即係亦都係我嘅恩賜啦，即係能夠咁樣都有人聽。咁於是乎如果嚟緊嘅時間呢，即係得閒啲呢，就我會繼續拍開箱，因為我仲有好多嘢未開箱，即係未 review， 因為我近排買咗好多嘢啦，咁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呢 即係因為有朋友呢好慷慨咁樣同我講呢，嘩你忙咪好囉咁樣，其實忙係唔好嘅，因為忙都講質素嘅。你假如你幻想下，如果你做一啲高增值嘅 shot， 譬如我拍廣告咁樣，我拍一個廣告呢，譬如一個月我有兩個廣告呢，我已經生活得好好㗎啦。咁如果一個月得兩個廣告呢，我咪好多時間可以拍到開箱囉。所以唔希望大家即係咁求求其咁樣話，忙咪好囉，屌呢啲你同你伯母啊同啊你啲十年先見一次嘅朋友講呢係一定啱嘅。但係你咁樣同我講呢，其實我即係覺得你係廢話同埋一個好諷刺嘅一個說話嚟嘅。因為我曾經我真係有能力，即係睇我冇彩啦，唔得罪人嘅話，咁我係可以好輕鬆咁樣能夠搵到一個能夠生活到嘅錢，而又能夠滿足到大家拍開新聞啊或者做音樂節目嘅。咁呢個就係偏偏唔得，原因就係做到個人殘，個收入都係掹掹緊咁樣，原因就係我接到啲非常低增值嘅 shot 嘅 job， 咁大家再唔好鼓勵我忙未好囉咁樣。其實對我嚟講呢，唔係忙就好啊，即係唔忙先就好啊，唔忙你可以做好啲高增值嘅工作嘛，係咪？咁可能大家覺得我一個怪鳩啦，但係我就係根本就一個怪鳩啦，因為我一個唔係一個大路嘅人啦，我一個有態度同埋有自己睇法嘅人啦，咁我唔係下滿足到大家個期望嘅，咁所以至到而家呢，嘩好到離譜啊，好耐冇試過吹得咁行啦，原因呢我就係想將我自己身上嘅電放曬，利用咗大家睇我嘅過程呢，而能夠又滿足到大家，又能夠放曬電，能夠瞓一晚好嘅，聽日瞓死為止嘅。咁呢我而家仲咁摩打嘴，原因呢就係鉛製我講嘢嗰個機制已經冇曬電啦，即係同我個 pad 一樣。咁所以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大家鍾意聽嘅話呢，表達多啲就話俾我聽，我盡量我唔會刻意滿足，但係呢我貪就手都會滿足嘅，原因就係呢我又咁啱我識講喎，今晚我鍾意講喎，咁我會接即係收納咗你嘅意見嘅。咁我而家呢已經懵到呢，撳去邊度刪嗰個 stream 我都唔記得咗啦，因為我個神智開始唔係好清呀。咁啊讀埋最後一批嘅留言呢，咁要瞓覺啦。OK， 講下 CAS 係咩，咩叫 CAS 呀？唔理講乜，死啦，咩叫 CAS 呢真係唔知。 Ring him off Morph, Michael McMahon, Hugeland, Hugeland, 講下 Kiss。 咁啊，你具體啲 PM 我都得㗎，喂唔係一定喺度講你先講㗎。咁我會記喺個心度嘅，講見。喂，咁啊就首先要多謝有三個56色嘅 tag 啦，就係多謝 Keith Ho 嘅38蚊支持，就係 sponsor 嘅。咁呢另外康康有38蚊就多謝，同埋 Jeffrey Lee 呢就有10加元嘅 sponsor 嘅。首先多謝呢幾位朋友，同埋要多謝聽開網台 app 而轉頭嚟聽 live 嘅朋友啦。咁希望而家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呢繼續搵個機會支持下我呢個9/24，咁呢就更加好啦。咁大家可以更加講得開心啦，因為你可以自己加自己意見㗎嘛。咁 OK， 好，咁多謝。咁有位朋友同我講咗呢 Computer Audio System 就叫 CAS， 好啊，有機會講啊。咁最好搵到肥文嚟講啦，因為肥文都幾好吹嘅，但佢而家多數都喺東莞，就唔喺香港，咁所以就難搵佢嘅。咁大力水手啊，多謝你恭維啦，九吹三粒鐘，亦都係因為身體嘅狀況呢令到我咁樣吹法呢，咁都係一個經驗嚟嘅。好，記住 subscribe， 記住 like page， 同埋記住 sponsor， 咁講曬，咁好啦，咁我隻眼都剩返一半㗎啦，雖然今日打燈都幾舒服係咪，咁我都講得好舒服，咁保持呢個狀態非常好，咁再見，多謝，出錯添。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